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着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 Sci-Fi 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今个礼拜两套啦，至少系嘛科幻片。 我觉得咧两套就正宗科幻啦，但有两套咧就角色科幻喎， 系咪？唔系演员科幻， 系啊，演员个即系嗰个印象就好鬼蒙面超人啦，系嘛？ 哦，因为佢哋就系蒙面超人嚟噶嘛。演员 系 啦，但系套戏就当然系唔系科幻啦，不过都系一套系动漫，唔系即系都系漫画改编啦。另一套好似系小说，系咩咧？嗰、那个 小说啊， 以为系死咗个人，原来唔系噶。咁哎呀，咁啊，咁不打话揾笨嘅，原来吓，原来 系真系揾笨， 系一阵都要讲啊，要讲少少啦，系咯， 冇错， 讲少少啦。咁啊，主打今个礼拜都应该系讲翻呢个 Geostorm 啦，系嘛？人造天劫啦，同埋。猎杀星期一啊 ，What happened to Monday？ 冇错， 咁样嘅系啦。咁当然一阵我哋仲会讲少少啦，因为系有啲新番咁，我哋其实就数下啫，好多都未上嘅。 系啊， 就咁啦。 系、 嗯、 好， 嚟咯，咁啊数下榜先。嗱，因为今集我哋系即系叫做仓促啲啊，因为我哋其实听日我哋日星期六录音啊，我哋听日要聚会啊嘛。 系啊， 咁所以今集都可能系简短啲啦，会唔会？希望啦，系咯。系咯，都同埋得翻我哋几个啦，今个时间不足，系啦，系啦，好，好，咁数榜先， 好，咁就第一位唔使问啦，当然系呢个人造天劫啊， 佢竟然佢又第一位 ，OK， 都大赢喎，因为场数抢晒喎，400几场， 唔系啊，咁夸张， 系啊，足406啊， 咁啊让晒路咯，其他戏真系 让晒路啊，真系，系啊， 系咯，又唔系好大片嘅咗呢出，其实， 但事实又系太耐冇娱乐片啦， 明 白，即系上个礼拜已经系正经片，不过呢套啊真系纯爆谷。 呢套系咁打嘅，吓 系啊， 即系起码紧张啲啦， 起码系 系啊，特技啦，啲去打咪打嘅，追逐咁啊，有啲灾难 啦，系啊，至少系， 即系冇乜冷场嘅都 系冇冷场， 明白好啦。第二， 第二位猎杀星期一， 因为佢都系第二位， 系啊，佢第二 位都唔差喎。咁但系其实实质上个娱乐性就低啲呢度吓， 系啊， 好低啊， 系啊，诶，尤其是嗰啲颜值咧就更低。 系， 即系唔知搞咩嘅，你睇咁人咁嘅样， 系啊， 点解个男主角咁样嘅？我成觉得讲话呢条友系男主角大镬咯，咁样嘅系， 即系点啫？ 我 都 以为啊，系嗰几个翻工友嗰啲系男主角啊， 系， 咦点咁快死咗嘅？即系唔系男主角啦，原来个男主角系嗰个石 Q 啊， 系啊，即系喺个。 我真系估唔到咯， 即系关口嗰个嘛，关闸嗰个嘛， 嗰个哇，喂大佬你 人民有几多事务处职员？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成日都唔能够用。如果呢度系港产片，我都讲唔到呢个应该系边个啊？系啊，我初初话喂呢个会唔会系冯瑞凡咧？咁样，但系都唔系啊，冯瑞凡都有型噶，呢个成日再衰好多嘅，即系衰过吴孟达嘅，我成觉得系。系啦， 佢个身形就还即系都叫大 嗱，我讲佢套戏入边造型啊，我唔系 系啊，佢个样嘅系啊， 佢搞到好鬼即系兜踎嘅个死人样，系啦系啦。咁而女主角咧都唔好嘅，嗰就叫七个造型，但系七个造型其实都唔讨好嘅， 系啊冇 错。一阵讲啊，呢个有排闹啊就 系，就算喺套戏入面除光光都冇用啊。 哦，龙纹身啲女孩嗰时除过啦， 唔系不嬲咩啊？ 龙纹身啲女孩嗰时虽然嗰个样咧，就你唔觉得靓啊？但系戴有型啊嘛， 系型，因为喷嘛，佢喷碌噶， 系啦，嗰啲喷啊，系啦。咁但系上一次呢个普罗米修斯，佢就做翻好似正常啲女人，虽然佢唔靓， 系啦系啦， 但你都会同情佢，同埋你会戥佢紧张嘅，系啦。哇，快走快走，只怪兽嚟紧咁嘅。但系呢套戏咧，冇乜 feel。即系唔知点解，真系你咩成套其实揾嚟啲人咧，喂都演技派，但唔知乜会搞成咁，一阵讲系 好。就第三位就仲系呢个 Bay Runner 2049。 哦，都正常咁就系咯。 正路嘅，點會喺度嘅？即係上咗第二個禮拜啫嘛，都係第二個禮拜。 之前仲有好多人會睇嘅， 係細人睇。係。 咁就好，第四位追龍。 喂，呢套喺度先神奇喎！喂，真係搞下搞下咧，都過一千萬觀眾。 但呢套 原本唔拍嘅啫。 口碑咁 keep 翻喺度。 口碑就一定唔好啊！你問我口碑就一定唔好啊！你問我。 哦，但唔係話甄子丹啊咁有突破， 即係有突破，但係就咁啲始終都係即係一來接王晶啦，二來一來都係都係嗰啲嘛，即係娛樂嘢。不過而家 check 翻咧，其實上個禮拜票房都千四萬啦，原來。 哦， 都叫 以 前啊，都 OK 喎， 都又係算唔錯喎，又係 OK， 又係死唔去喎，晶哥係啦。 但係咧，個口碑其實都即係普遍啲人都係覺得唔得嘅。 系， 系嘅，其实系嘅。 咁样 你问我， 但又去， 因为佢正路嘛，佢都系正路嘢啫嘛。其实即系，虽然我话阿丹爷破格啫，但系都系咁啫。 好， 系 啊，好啦，咁啊，即系都，但系睇又有人睇啦。 好 嘅， 冇错。 咁啊，第五位《皇家特工：金圈子》。 哦 ，OK， 话输咗俾追龙啊，竟然。 哦，咁其實都 係啊，呢個禮拜啫，咁佢上耐好多，上到成個幾 月，同埋佢場數都少成倍咁滯啊。 系， 系啊，我而家三千四百几万， 缩得好犀利，系 啊，缩成三千四百几万啦，咁啊努力紧啦，唔知入唔入到十大啦，未必啦，讲真，系啦 ，OK， 好，咁第六位， 下一套 系《逆权司机》， 哦，呢套当然劲啦，因为呢个始终有一定嘅政治议题啦，咁同埋听闻啊，就因为呢一个嘅即係啱啱有某單事件又唔俾某個人入境咁嘅事件咧，就唔方便講啦，係咪呢啲政治嘢？ 即刻又聯想到啊！ 會咁跟住又原來咧，大陸啊全面禁咗呢套戲嘅喎，你知唔知？ 咁啊，咁後尾 有冇聽過？ 因為江州事係啊，好似唔打得你打江州咧， 都 惡嘅。 直情呢套戲啊變咗禁段話題討論都唔得啊！ 係啊 ，WeChat 都唔俾講㗎。 係啊，直情。搞到变咗小红维尼同埋呢个阿纪安咁啊，系啦，咁啊，咦，唔系喎，咁咪帮咗佢宣传咯，就 系 咁啫嘛。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呢套 OK， 不过就都逆权大状好睇啲嘅， 好睇啲，有咁度讲。 但系呢套就因为嗰个政治敏感同埋而家有个咁嘅政治封锁嘅原因咧，就反而令到好多人哇咁咪要睇下啦咁咯。 系啦，咁解啫，即都好睇呢套，不过就如果相对咁逆权大状好睇啲，即系高层次都高啲。 咁但系点都可以一睇嘅呢套系啦，好，下一套。 下一套受够了，我要炒老细。 嗱，呢套就系蒙面超人做噶啦，系咪阿科石做噶？系咪啊？ 系咪系啦系啦，系咪阿科？我就唔识读个字，科石系科石。 科石就做嗰只福士 创 投鬼嚟嘅，系。 哦， 佢识上面，即系 poster 见到上面嗰个啊，得唔得？即系夏威夷恤衫嗰个，系啊，就系疑似鬼，系疑似鬼。 唔系嚟噶，咁到底咩回事？我哋一阵讲啦，而家唔使讲咁多，一阵会讲。 一阵讲， 一阵讲，系啦系啦，好，跟住， 好，跟住就系呢个。冰封逃生， 哦，上禮拜講過啦，呢出係 上禮拜講過啦。 即其實愛情片就啱啲， 愛情災難啦，係啊，係 啦，即係愛情片呢啲係好， 好淡， 嗯，好，下一套， 下一套第九位《愛情奴隸收》啊， 正常啊，終於呢個禮拜係啦。 哦，而家先係正常嘅 ，OK。 而家先正常，呢個禮拜先正常，嗰日就因為中秋優先嘅，即係有幾日擠咗出嚟做咁解啫，係。 第九位都算好高噶啦，呢啲戏系 咯，咁啊睇佢做法啦，好难讲啊，真系。不过有我问咗啲新同事，佢哋觉得咧，佢哋对叶念心系冇印，直头冇印象嘅，即系佢哋唔会话。 我惊佢话好 touch 啊！冇印象。 系啊，唔系廿零岁会喎，我问过啊，以前廿五至三十五呢个松嘅女仔，即系以前就睇叶念心大嘅，佢哋觉得 touch 噶。但系你问翻而家，即系知我都话有啲16岁咁，我有人翻工上字幕嗰个廿九日嘅，即系讲咗00 咁。你话佢系睇旧嘅叶念心好 touch 咧，佢睇而家呢套睇唔 touch 先？ 系啦，所以就话我就话咁讲，应该话新个辈系唔识叶念心，佢哋完全唔。 咁但系旧嗰辈再有冇睇翻佢而家新呢啲戏啊？ 咁我估有啲捧場㗎， 咁 廿歲 都仲 OK 望咯， 仲得 係啊！但係新嗰半唔識咧，但係唔識咧，佢哋會反而覺得蘇麗珊會因為蘇麗珊入去睇， 佢又唔会对高拎有特别。 咁但系睇完出嚟，佢哋觉得好唔好睇啊？个重点。 我嗰个就几有水准嘅，咁梗系插到反转啦。不过我咁入咗嚟，我都要做，咁梗系业内噶嘛。 咁记得下一次捧阿 Stephy 嗰套打呢个空手道啊。 空手道 啊， 唔知 冇错，系真系 touch 系啊。我恐防一阵阿杜文泽，唔知会唔会教佢呢个 God Finger， 即系上次喺阿加藤英度学咗咧，好犀利啊！撩下汽水机会跌汽水出嚟，撩下个柜员机跌钱出嚟噶嘛，系咯，咁啊睇下佢有冇将呢一招传授俾阿 Stephy， 唔系 Stephy， 我想试下呢招啊嘛，我想感受下呢一招，咦做乜剥衫啊你噶嘛？啊！你唔系 show 下俾我睇咩 God Finger？ 唔系，我招系由呢个猪筋抌咁呢个东方先生嗰招，你搞错咗啊！我一揸爆佢个头啊！系嘛？咁呢套到时记得睇，连带系要捧翻阿 Stephy 场先得噶。咁同埋仲有嚟紧嗰套乜鬼话？咩女士复仇啊？ 系 女士复仇，冇错，火12月，哇！嗰套我期望喎，反而 嗰度有，嗰度有，但系空手道你有冇期望？ 我其实有喎， 你有啊，竟然 ，OK， 好。 行家讲到好破格噶喎，唉，我都唔敢讲啊，真系。 我感觉就系佢哋越正经咧，我觉得仲好笑，系就系咁先死。我见到你先想笑，系，即系佢好正经咁，唔系觉得好好笑嗰啲。 先 反而仲好笑，仲好笑过搞笑，系啊。咁到时睇下点啦，睇到真系搞笑定唔搞笑啦。佢套戏就唔系搞笑嘅， 系。 好，好，仲冇。 咁又仲有呢个第十位打死不离三妇女， 哇都仲喺度喺度， 系啊，好劲啊，2000几啊，而家打死不离，系啊，点知啊，劲啊！ 佢其实有啲人已经系翻睇嘅，已经都唔奇。 就会，我估真系有几刷喎，呢套戏真系分咗五集，唔出奇，唔出奇。 咁同埋 咁有咩分上啊？跌咗落下边嘅， 分上跌到去13啦。我想讲嗰套啊，系啦， 边套咧？ 第一之国。 嗰套反而系输俾阿科石嗰套啊， 系 啊， 佢得廿五场， 因为公道广场次争好远嘅，因为第一咧，第一真系得 MCL 嘅啫， 哎哟， 系啊，但系嗰套就都起码咩炒老细都起码啲鬼佬戏院啊，咩八部电影中心都入 个戏名，即系吸引佢啲炒老细鱿鱼咁， 一来啦，同埋嗰段啊叫做。貼地啲嘛，呢套第一咧好另類啊，好瘋狂， 好卡通片啊呢件事。 咁啊，陣間要講下呢套， 好睇好多。 咁一陣都會講下啦，好唔好啊？一陣翻嚟直情講下呢兩套先啦。 冇錯， 好啦，好咁再冇，快啲數埋我哋開始講啊，仲有冇？ 後邊有套正常嘅，就叫《血色羅馬》，就好鬼勁。 呢套 咩戲嚟？ 堅嘢嘅呢套，又係話重黑色。重達就講呢個叫做咩宗教同黑社會勾結。 哇！係哇！ 係啦，嗱夠唔夠夠姜咧？反低 同呢個 係啦，跟住即官教正黑四方都 夠膽拍， 係夠膽拍。 呢啲唔講得嘅事實嚟嘅， 係啊，就喺羅馬發生，又揾到話係呢個梵蒂岡嘅，哇幾夠姜！ 夠姜 咁咧。有句聽嘅， 我話俾你聽啊！ 佢話咩啊？上帝都冇情講，道義大定銀子大咁樣嘅。哇！你睇下啲聽 啲歐洲片嚟㗎啦， 歐洲片，歐洲片。 咁 係好似好得㗎喎。 係講英文 嘅。三級㗎。 講 英文定係 講意大利文㗎咁？ 應該係意大利文啦。 講意大利文，即真係講翻意大利文。OK。 意大利文同埋羅馬尼亞語係啦，即刻。 哇！好寫實嘅喎，呢啲真係 勁啊！同埋攞獎啊，攞獎戲嘅呢套係啦， 不 過就香港 嚟嘅，即係故事嚟嘅。 故事係啊，唔係個片， 即係啲教父咁嗰啲咁 樣。係啊，類似好鬼搭嘅，同埋有天主教內鬥啦，政權內鬥啦，跟住梵蒂岡銀行洗黑錢啦，跟住性侵啊，天咁嘅神父性侵小學生嗰啲衰嘢，係啊，跟住仲有話講佢點樣個梵蒂岡同呢個意大利枕住有呢個政治交易，有錢銀交易，跟住又有個黑社會屠殺咁樣，哇！ 冇加埋外星人啊嘛， 咁啊爭 冇，未有呢個， 未有山湯羅之威爾，冇係啦，最多可只牛拿啲西班牙啲牛啲內臟嚟玩咁樣， 我有啊， 咪咁講啫，吹水啫，我未睇啊，因為我真係想睇 嘅，有機會睇下咁如果 係啊，即係我會睇嘅，即係下禮拜應該補到飛過， 好得， 係啦，但我夾唔到時間，係啦，因為真係我 係 嘅 中心定係唔係，定係嗰啲咩八路 電影中心，借八路電影中心， 第一個 係 係 啊，冇辦 法，咁場次少啦，係咯， 好少啦，一日得幾場 啊，其實淨係外語啊，唔係英文啊，都 係都冇人咯。 即真係難啲嘅，真係難啲，因為真係你英文就算英文又係唔睇字幕都 都聽得到少少。你講第二篇畫字真係唔睇字幕唔得㗎嘛，大佬。 冇錯冇錯。 同埋你真係要完全睇曬字幕囉，如果你一睇呢啲外語片冇辦法啦。你哋英文有時睇佢唔睇佢都冇，即係你可以睇多啲畫面，但係你呢啲唔得，一定要睇字幕。咁可能都會影響咗大家嗰、那個即係嗰個興趣啦、啊。 入場意欲。 即係你真係要好想睇先得囉，呢一出就係。喂，咁但係聽你咁講都正喎呢出。係 喎。 Okay, 我想佢原本个名字是不是都不是英文的了，都是啲。 佢 S 是意大利文的 ,S 不知乜鬼，我都不 识 读 的，可能我哋。是 一个字咁 嘅意思。但是 Gaddy 咁样，可能。OK, 好。 好。 意大利文我哋就识嗰几个啫。Pizza, 再 Gaddy。 意大利粉肠啊。食 Gaddy 熟。 食嗰啲嘢都系。OK, 好 好好，咁以上啊，香港嘅观众用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依足参考嘅啫，就唔需要信晒，你可以嚟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唔鍾意穿桥、唔鍾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冇错， 好啦，咁 啊 讲 多 两套日本戏先啦。 讲两套日本先啦，先苦后甜啊，先讲先 套 苦先。 你觉得 讲到 苦嗰套先，系啦， 系苦嗰套先，因为苦嗰套咧，我表面牌面 嘅 好科幻啊嘛。喂，咁啊，喂，地铁临跳落去，有人扑出嚟救，跟住查嗰个人个真相，佢话自己假设啦，佢识咗两嘢嘅，佢话自己陈小明。咁佢就即刻打電話去就同返個自己幾識得嘅小學同學講，就話喂記唔記得以前有個陳小明啊，哇我都冇印象。後尾 check 過就話唔係未咁快死嘅，佢就話啊三年級就搬係咪三年級就退學嗰個陳小明啊咁樣。咁於是咪查，咁後尾查到陳小明呢就係真係個陳小明啊，但係就發覺原來唔係嗰個陳小明，原來佢係你當係原來佢係陳大明，就唔係陳小明，咁佢要逼一逼觀眾。系啦，非非观众。咁但系到陈大明咧，佢再查，就原来就到中段咧，就话吓查到新闻，就话佢自杀死咗嘅。咁于是就开始咧，觉得佢系鬼啦。咁而男主角都深信佢系鬼嘅，但系因为咧佢嘅出现，由头到尾系令到个主角咧开始俾咗正能量佢啦，又令到个主角咧开头好畏惧、好怕事，佢又识得站起来啦，又令到主角咧本身喺职场上好迷失嘅。咁咧佢讲个日本嘅职场文化点样，哇做错少少嘢俾个中级，佢都唔系高级，即系中级嘅上司又闹啊，又侮辱啊，企到又要冚佢咁样，系啦，跟住唯一嘅依靠就有个大师姐。點個師姐扇佢得唔得？即係拆裝甲喎，最後咧搞佢條電腦，搞到佢做錯嘢，即係直頭係陷害應該話係啦。咁點知即係講到職場黑暗嘅，咁咧一直個有佢嘅存在，咁佢都到中段，即係講緊中段咋，即係大概一個鐘到啦，套戲兩個鐘啊，例如咁一個鐘到咧，直頭男主角都當咗佢係鬼啦，所以佢突然之間出現咧，佢已經唔再驚嚇噶啦，開頭都會驚嚇嘅，誒點解咁啱嚇 鬼同你 O T 係嘛？都已經慣咗啦， 係啦，後期已經當嚇當正係啦，咁啊跟住就。又傾偈咩？我開頭當即係已經過殺啦，變咗開心鬼啦，即係好似係啦，愛情奴隸受嗰只睇法啦咁樣。點解睇下咧，開始就一到男主角開始就有啲蜕變啦。咁蜕變佢就決定就話最後就辭職嘅，經過討論，咁啊即係講佢正面地辭職。咁辭職唔係畏懼，辭職唔代唔屌逃避自己人生，辭職代表確立自己嘅方向。咁佢即係搞出呢個好強咁樣嘅信念嘅。咁最後咧就 keep 垮啦，又約咗嗰個男仔咧食早餐。食完早餐咧，我就去辭職啦。咁於是就叫個男仔等佢，好早嘅嗰時，即係七點零八點去到東京咁樣。跟住佢就上去九點鐘，佢哋平時要嗌嘅，即係佢嗰啲又係嗰啲 sales 咧。 哦，即係上去個天台度多龍。 接近下去咪天台，即係喺個就咁原位企曬喺度，又要嗌。今日呢度第一屆落係乜？咁啊，第二屆落係乜？你哋要做到啲乜嘢咁樣嗰啲嘅？ 多勞多得。 冇錯，咁佢就嗌完嗰個操之後，跟住就走上去做我辭職。咁樣即係佢又真係辭職。辭完職好開心咁樣喺度行嗰下咧，男主角其實即係另外一個即係嗰個人咧就睇到嘅，咁跟住後屘上到間餐廳就唔見咗，咁唔見咗佢就覺得話從此消失嘅，咁佢就覺得係鬼啦。OK， 咁但係後屘咧就講起一年後啦，心即係有啲機緣巧合就去咗間孤兒院，就竟然見到佢張相，咁而張相咧幾誇啦，原來孖生兄弟。咁啊，陳大明即係頭先我講個名唔記得咗。陳大明真係自殺死咗嘅。咁但係原來呢個咧 ，Exactly 陳大明係有個孖生細佬，同佢一模一樣。但係係啊，就唔係陳小明，即係你當就係陳大明二咁啦個名。咁而陳大明二其實由頭到尾咧，由頭到尾唔識男主角嘅。 不過佢咁啱喺當佢自己最失落嗰陣時，佢喺個地鐵諗住跳嗰下，佢咁啱真係撞到，佢就見到佢個下場好似哥哥，佢就唔想有個人又跟佢咁樣，咁於是就咩啦？嗱咁都未到令到佢燥底嘅，咁但係呢一段時間都係講緊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啫，之後咧都好長嘅戲咧，講佢咩咧就估唔到啊！香港人應該有感覺嘅，套戲係講阿里阿圖 嚇。 咁啊， 借火山啊！ 香港人系啦，香港人最想去嘅地方，阿老阿图，咁佢系好强调，原来嗰个人咧，唔跟之后唔见咗佢嘛？嗰一年佢去咗边咧？原来去咗阿老阿图，佢系阿老阿图入边做义工嘅老师。咁、最后男主角决定都辞埋份工，就同佢一齐去阿老阿图，喺阿老阿图嗰度教书， 经典嚟嘅呢度。 几都你问我都有少少嘻嘻话，即系有系有少少。投射嘅，你問我，最後又講嘅話，即係要接近大自然啦，即係總之要忠於自己嘅感覺同埋生活嘅目標咯，就唔好似啲即係啲行屍走肉上班咁啦。咁啊， 唔係，其實佢有個意思好嘅，不過佢點解咁樣嚟去講嘢啫？ 但你問我咧，我都算講得清楚啦。嗱，我咁樣講你都覺得悶啦、你都就曬，咪係，但你咁樣聽你都科思，即係幻想到好悶噶嘛。你現場睇咧，哇！佢真係～兩人三人一景啊！佢一系就喺 office， 一系就俾老細鬧完又喺自己間屋嗰度啊，即係自己喊啊，跟住又翻到 office 又俾老細鬧。係啦， 多幾個景嚟。 係啦，幾個景嘅啫，哇！不停講不停講，咁一場上司係鬧佢鬧成差唔多十分鐘，我悶到抽曬筋。 我覺得佢呢度咧，但係可以加插一段，佢係變咗身做無面超人科石都會好睇少少嘅。 係咯，我真係即係佢寧願有啲 FF 啊，佢一路鬧鬧鬧下 FF， 話自己做咗英雄，咪即刻變科石咯。嗱，好痛啊！ 即係打老細啊！ 系啦，类似咯，咁同埋佢科成日佢变身佢会晕啊嘛，系咪？佢咪唔系晕嗰个定咩？ 科成日变火箭头嗰 个，系啊，科成系，即系话史上最样衰无面超人啊，系嘛？系嘛？系咪 嗰个？唔系啦，而家佢代替咗佢啦。 有啲代替，啱，即系低处未算低。 火箭头 啊，系火箭头，咁类似咯。咁啊，哇，节奏慢系日本片嘅死症，但系呢套戏体现到。系啊，萬中之華，佢將萬 黑澤明係嘛？ 係啊，佢嘅萬係發揚光大，佢即係將缺點當自己優點拍。 其實唔係佢個題材嘅問題，佢個題材 係啊，真係唔係啊。同埋佢好地地鬼唔鬼唔係重點咯，但係佢又成日將係啊，佢成日將個鬼定唔鬼我嚟識觀眾就當係重點主菜咯。但係我其實我想睇一個人點樣，即係當代職場個作為一個人嘅人生啫嘛，同埋日本即係呢一代青少年點樣諗啫嘛，對於自己 放翻呢個做個主線好睇 咯。你扭啊，好叻啊，拍手！扭到我媽生細佬咁點啫？咁我使唔使頒個獎俾你？咁你唔好睇噶嘛，大佬啊！你同埋 我一發覺呢啲戲越嚟越 TVB 嘅啱。 係啊， 啲人就咁咯。我穿咗橋添，係做到未咧？電視其實阿周柏豪係其實唔係周柏豪嚟噶嘛，其實佢係就係佢細佬咯。 嚇！ 哦，即係周柏豪嘅細佬， 周柏豪 一講死咗啦。 而家呢條橋 咯， 其實佢係死咗嘅咯。Exactly 噶， 係啊 ，Exactly 係 咁。咁咪真係 TVB 咯。而家佢哋而家玩緊嗰啲嘢係啊， 所以就話當代就係咁啦。往往我哋以前寫劇本咧，係要寫咗個大，即係叫大橋啦。個大橋係你有嘢想講喎，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調翻轉啲人咧，係諗情節先再諗主旨嘅。咁啊冇主旨嘅，即係有情節就得噶啦。做咩個？ 唔係，其實佢有主旨，但係個主旨隱藏咗啊。 系啦，类似咁，佢净系讲情节嘅啫，即系情节只不过系啲表面嘅嘢啫嘛，即系哦，佢点啊，佢点啊，死咗之后原来佢唔系，咁佢系佢细佬，同佢唔系细佬，喺观众立场其实一样啫嘛，咪咯，你只不过扭一扭我嚟得你边个啫， 冇帮助， 咪咯，咁你搞 扭嚟做咩啫？ 系啦，失晒个方向咁样就，不过而家好多戏都系咁，最惨就 系，唔止系佢系咁，一阵讲到猎杀星期一 ，Exactly 又系， 系啊，又系， 佢本来好好嘅嗰个 issue， 但系唔知点解会扭到变咗讲咗第啲嘢嘅， 系啦，即系材料系攞得正嘅，即系买得新鲜鱼，但系唔知点解抌落去就当汉堡包咁炸，炸完变咗一列 鱼柳， 系啊， 咪窿咗啊， 呢只就大镬咯，系啊，咁啊，我讲完啦呢套，咁啊，所以我觉得就真系，除非真系好鬼中意个男主角啦，或者叫做啊好撑日本片，唔系呢套啊，真系问水嘅啫吓，即系包你真系， 同埋亦都嘥咗个主题，其实本来个主题都几有意思嘅， 系啊，系啊。 其实佢个主题咪又系讲紧上次嗰个啊阿边鬼个咧，咪话咩唔知发梦定乜鬼，咪走咗去旅行咁样嘅嗰度乜鬼嘢啊？我话唔好睇啲人咪好睇嗰度咧，佢周围好多好多景去攞嗰度啊。 哦， 西片定咩先？ 西片个男主角系啊， 大冒险系嘛？ 系啦， 大冒险，喂好睇喎！ 主题啊，咪有少少似系咁。 系啊，寻觅人生方向啊嘛。 但系人哋一 开 始就已经入题噶啦嘛，呢套点样兜咁大个圈先阿老阿图啫？ 系啊，裸图啊，真系。 点解佢快啲就一半就好酷啊？裸图啦嘛，或者开始冇耐有裸图啦嘛。 但佢原来佢个头梳系有阿裸下图嘅，佢有个航拍。啊，不过呢度讲啊，嗱，佢要赞咧，最后摄影咧，佢有个叫做航拍长镜头。嗱，唔少嘢，即系如果真系识揸航拍，你知佢系由个河嘅贴水面飞，就经过好似即系你知阿裸下图就好似亚马逊咁啊，即系有啲唔系好多树噶嘛。好多樹嘅河道，咁佢有啲樹有啲河道，咁佢飛到出，佢終於出到個海啦，然後一縮個喎，拉翻歪見曬成個阿魯亞圖。 哦，咁呢下嘢真係唔簡單。 冇斷嘅喎，嗱，你問我，你表面望落好似冇乜嘢啊，實情我估佢起碼練咗唔知起碼二三十次先飛到咁，因為佢河嗰邊好貼噶，係啊，好貼樹啊，好貼樹，好貼河噶，咁你要一路迂迂迴迴 S 型咁飛，飛到最尾拉歪喎，但係拉歪最後見到成個島喎，咁你諗下架飛機幾大架？即係唔係普通飛機啦？哇！但係你練到咁靚，啲位貼飛得咁靚，仲要完全冇停頓喎，又冇窒嘅喎，即係嗰啲 shot 咧，聽得肯定練咗好多次㗎。你即係呢啲鏡頭啊，即係一鏡難求。 拍都拍咗好多次啊，可能 係啊，分分鐘搞幾日㗎呢啲真係。係啊，你觀眾睇就覺得好似冇乜嘢。 咁你要配合翻嗰個陽光啊，各樣嘢咧，咁 係啊，啱啊。 哎呀，個色唔啱咁樣。 係啦，你個時差你又唔可以黃昏飛喎，你一定要正午。 除非你 一日得個個零幾個鐘 啦，咁啊唔，我唔敢講。係如果佢。肩拍咧，呢個真係唔簡單。 係肩拍，佢我嚟做 ending， 咁佢個頭就係咧個 wide shot 嘅草原，就大家都唔知咩事，全部低下，就有個小朋友就同緊阿無面超人阿 F 講嘢嘅，咁但係嗰時未知道 F 啦，就趁個 VO， 咁嗰把聲就一路喺個草原度行，咁但係佢講啲嘢好即係好唔明佢講乜，叫做咩人生要點咁之類，咁然後先出個字幕嘅，咁原來呢個 shot 就接翻最後 ending shot 咁咁解啫，即係都係嗰度已經係阿魯亞圖嚟㗎啦，係啊，咁啊， 不過有時咧呢啲景咧自己唔拍咧可以同 National Geographic 買嘅。 你 买 片 就应该唔系啦，不过意思就系有时系会，有时啲戏，有时佢可能成喺城市咁影一个空中景，有时系买翻嚟嘅嗰啲，因为佢冇需要自己影噶嘛。 会，即系买 footage 嘛， 系啊，你好多时嗰啲突然间话香港咁嗰啲，佢香港咩？佢个大 shot 啊香港，跟住影个场景嚟，咁嗰个大 shot 肯定买翻嚟噶。 系，冇错。 即有嘅西片都有啲尾嘢嘅。 系啊。 不過就呢套應該唔係嘅，如果你話佢有都有配合翻啲演員嘅，咁嗰個就應該自己拍。咁拍攝上嗰樣嘢其實日本人唔係好渣嘅。 嗯。咁睇得到佢咩嘅？ 即係佢有啲特技就唔係咁同我哋會有距離啫，但係你話拍得靚，其實佢唔渣嘅。係 啊， 拍得靚唔渣嘅，美術 技巧佢哋高㗎。係啊，攝影技巧高㗎。不過 香港都唔渣，香港美術都唔錯㗎，其實。係。其實港產片美術唔錯㗎，係啊係啊，真㗎呢樣嘢係啊，套係個水平唔低嘅。咁所以咪呢套係可能捉錯咗啲位啦，我不打話齋做咩扭嚟扭去啫，係咯，個主題其實本來唔 OK 嘅，係咯，點解用嗰個人其實有冇死變咗係個主線咁，做乜鬼嘢啫？真係嘥咗套個古仔啦，可能。好，咁好啦，咁下一套啦，呢套就好睇喎，呢套 係啦，先苦後甜，呢套啊真係甜啦。甜位啊，當然唔係話真係係借啲鹹濕嘢嘅，咁嗱第一佢都有女嘅，嗱估唔到喎，嗱第一 甜 唔係 鹹，係啊。 系唔系喊嘅？喊嘅。第一主角啊，照計入邊又講係一個精英教育底下嘅一個高等學府，就話全民即係佢故事入邊咁講啦。呢等學府咧，就即係你當係高中嚟嘅啫。佢之後就升大學嘅，就話如果喺入邊做到學生會會長，就百分百未來會入到去做政務官。咁而咁多屆佢嘛，即係呢套戲咁講，咁多屆嘅日本首相都係來自呢間中學嘅咁講，佢係咁講。咁啊直升，咁啊仕途得意，咁所以咧咁名校咧就而家喺政界上面嘅所有高官嘅子弟咧都梦想要考入去呢间学校，咁但系入去又好难嘅，即系真系要成绩好劲先入到去嘅。咁喺咁样嘅设定入边吓，咁啊男校嚟嘅，咁啊 好多众多嘅即系小说或者咩里边咧都传说有一间叫帝都大学嘅嘢噶嘛， 系啊，咁啊呢个系呢间，而家佢叫海王，好似海王定咩咧？ 系，我咁呢个当然佢唔叫呢个名，但系其实有好多古仔亦都会用帝都大。 系啦，即系 其实帝都大系唔存在嘅，现实。 啊，咁样肯定啦。 但系好多作品都会有嘅， 即 系 都有。 林嘉丽，佢 即系当一个精英啦， 咪就 系 帝都大咯。 冇错，佢叫海帝啊，海帝高校啊，屌屌屌 讲。即系佢。 咁啊，但系 嗱， 系啦，自己做间。咁啊，但系知道你系男校嚟嘅啫，咁点解我话甜咧？ 嗱，男校入面全部靚仔靚女一定緊，唔係靚仔係緊嘅啦。佢得一個女主角嘅啫。咁當然都有個男主角個阿媽，但係佢阿媽就好大年紀啦。咁啊出嘅啫，都唔多戲嘅。 咁啊，男校嚟嘅咩？ 男校嚟嘅，即係呢間個帝高全男仔， okay. 全部型嘅，即係乜批嘅男仔都有。咁但係得一個女主角，個女主角就不得了啊！嗱，我當年啊，你知道都話冧肥環嘅啦，啱啱？我呢個啊青出於藍啦。 點解再肥啲？ 好出唔係唔係唔係真真心佢嘅，呢個叫永野牙郁啊，話個名都佢 嘅主要殺手 永野牙郁。咁你去 Google 查一下，哇，睇相都扯，佢就叫做唔知都前兩年前嘅寶礦力小姐咯，佢又拍過寶礦力咁咯。咁跟住總之啲相又好鬼正， 青春陽光， 好飄啊，係嘛？好有仙氣嘅，即係仙氣女嚟嘅，即係嗰啲咧眼大大好正。 點解佢有個女生嘅咁奇怪？ 因為咧，啊個男主角一早青梅竹馬已經同呢條女有即係愛上㗎啦，即係已經係兩個係好永不分離嘅愛情咁樣嗰只嘅。 咁 但係當然成套戲你記住啊，個氛圍啊，呢套戲其實就好鬼古怪。嗱，你話佢係笑片，肯定嘅。佢係有啲位，好多位佢都係個目的係要引你笑。咁但係你話佢係。真係就咁拍個笑片，佢又唔係喎。佢啲笑位全部係串緊你而家嘅政壇喎。咁套戲其實係一套叫做表面就係校園片啦，但係佢係 cos 政治片嘅。 咁因為條香港應該拍啦， 條大橋咧就佢係選學生會。咁但係選學生會咧，佢又講到個制度就一定要分黨分派。咁呢個講到出口就已經擺明就係民主黨。系啊，边个就摆明自民党执政自民党，嗰边咧就系保守。咁另外仲会提倡咩啊？提倡咧咩？我哋要拨款俾体育嘅校队。咁呢个咪即系讲紧拨款分地咯。 唔系老举，老举系鸡。 系啦，咁跟住仲话啊，类似咁啊，跟住仲会得到体育嗰啲学会啲人支持，咁啊即系军阀嗰啲咪即系军队支持咯。咁即系拨款扩充军地，跟住嗰边又会讲咧要借助外边嘅势力，咁啊即系我借助美国势力咯。不全部将呢啲隐喻。 咁点解香港唔怕咧？点解香港要调翻转要选老顶咧？ 系系啊，即系 唔使选老顶啊，香港咪选学生会咁咪咁啱晒咯。 咁咧好搞嘢，咁但系咧當然就你咁樣搞佢就全部用啲即係個嗱佢個演繹都誇張嘅，一定係誇張。咁同埋就往往有啲佈景佈局上都好鮮明嘅，即係譬如有啲色撞得好深，好鮮色嘅。咁而啲人咧嗰啲角色都好叫做好漫畫化嘅，即係可能有一個就拉人。 誇張噶嘛？如果你睇個 poster， 因為佢呢係 啊，佢係咁嘅，佢有啲嘢嘅， 好粗噶嘛， 冇錯， 苦咁嘅。 冇錯，咁佢但係佢你睇落就知啊，佢一定要做到咁樣呢啲叫做比較戲約式同埋誇張演繹咧，到到佢做一啲好諷刺日本嘅嘢咧，你先有效果嘅。 本身係咪係啲好似少女漫畫咁嘅咧？係咪佢哋嗰啲？ 咁啊唔係，咁啊唔係，肯定唔係，肯定唔係。佢唔係少女，佢應該係似，我都有啲似道中嘅，真係你問我。 佢啲造型， 道中嗰只， 因為佢嗰啲樣係好。但道中是样衰的嘛，但他们 不是样衰的。是啊，那是啊，他又不是样衰 的。那你那些粗眉大眼那些样子不是那些少女漫画里面那些男主角那些样 子。但他应该这么说，这套又有些人说他是妇女看很冧的，因为不是那漫画，不是那漫画，讲电影啊，因为电影他就说找了呢，即個日本叫新啲啦，即係唔係再睇嚟睇去咩佐藤健啊嗰扎，咁啊新嗰扎嚟計咧，顏值最高嘅演員就擠曬嚟，咁啊全部唔係型又帥，唔係帥 男主角啦，咁都係面超人啦，咁就 男主角又係面超人啦，男主角真係特別喎，冇錯，就係叫做管田將輝係嘛，係嘛，將輝 啊， 係啊，菅田將輝，咁另外仲有野村周平、竹內良直。間宮長太郎同埋志尊純，嗱志尊純先奇啊！志尊純咧亂到咧入邊咧，佢就有少少咧同男主角嘻嘻嘅個感覺。 咁嚴重？ 玩呢啲嘅，但佢係無傷大雅，唔會話嘴嗰啲。即係你當個男主角就一心一意中意嗰條女啦，咁嗰條女又好靚嘅，又係即係校花級嘅。咁但係唔係同一間學校啊？因為佢男校嚟啊嘛。咁佢又要偷雞過去約會佢 咁樣條女啊！ 得一條女啫，咪就嗰條女，來去得嗰條女啫，就係。 又要偷雞？ 唔係，因為佢男校佢唔嚟得噶嘛，唔可以有女仔噶嘛，嗰間男校。 系啦， 咁 佢都 系 喺嗰度 读 噶， 唔喺嗰度读男校噶嘛，佢第二度嘅。 喺个阵间校系点会喺男校度读嘅咧？佢 系啦，所以佢唔喺嗰度读嘅，但系佢成日出现嘅。虽然佢喺度读，系啊，佢嘅存在感好强。咁因为佢都要俾我哋睇噶嘛，唔系借女睇咩？咁我哋仔啊，真系全程及住条女。咁条女全校服、全短裙，仲要条女，其实佢讲佢好搞嘢嘅。佢一开波就讲佢。个定情位咧，其实个应该话个男主角矛盾位咧，男主角其实钢琴好叻嘅，同埋佢系遗传咗佢阿妈钢琴家嘅基因。咁阿妈就话佢咧八年难得于一遇奇才，十岁就已经攞十级琴啦。咁一弹钢琴，啲女就围晒喺度睇嘅。咁我条女就已经因为弹钢琴，已经同佢私定终身啊，好冧佢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弹琴太懦弱啦。咁老豆其实已经好劲啦，佢老豆就你当啲外务省嘅。嘅副官啦，即係都第二把交椅外務省咁樣，咁啊，梗係又嗰啲典型日本嗰啲嚴父啦，咁啊打架咯，我哋男人唔好彈琴啊，咁跟住總之細細個唔俾佢彈琴，但佢唔偷彈，咁但係就最後嘅又冚佢又成咁樣，咁跟住後屘有個位咧，就講佢又俾啲僆仔蝦，咁僆蝦咧，咁佢同年嘅呢個女仔咧就另外有個角色啊，得唔得？有個即係又揾個同年嘅女仔飾演，佢一搭膊頭，哇個鏡頭一縮過啫。嗰條女一個旋風腿踢頭，好靚嘅嗰腳，得唔得？咁一踢嗰下咧，嗰條仔已經飛咗去啦。咁一縮過喎，哇！全場堅蛙然嘅嗰、那個女仔咧，後屘我查翻，咁佢都係一個演員嚟嘅，得唔得？咁係一個童星嚟嘅，但係就好標誌，即係個樣咧。如果大過咗，即係都不得了。 誒，你唔好咁講。日本嗰啲再一大个都走晒样有好多咯， 肥环， 唔系肥环算唔走样噶啦，佢算 O K 嘅， 佢走身形嘅，佢冇走样，走身形， 第二个样啊，你唔认得噶，直情， 系， 肥环都仲认得， 都仲认得，胀咗啲啫，胀白咗啫， 肥个样都冇事嘅，佢肥咗啫嘛，佢唔肥 O K 噶，嗰啲成个样都变埋啊，成第二个人嚟啊，好多已经系。 咁就咁啦。咁嗰咁佢又話個女，即係個呢個女主角原來就話，因為個男仔又比較懦弱啲，又成日俾人蝦。咁個女主角就係話跆拳，即係空手道高手，就幫到 女反而係打得嘅。係 啊，打得嘅。 大個咗就冇再騷佢打得呢樣嘢啦。 又大家估唔到，最後又係因為有一腳。 有 咁嗰句又踢得好靚嘅，咁啊真係贏咗嘅，同樣咁啲手臂呼應咁咯。咁我講翻先，頭先話童年版本飾演佢嗰個女仔個演員叫安藤美優，咁大家可以值得關注啊，因為佢個樣都係十二三歲，我估好快就大啦，過多三四年得唔得？咁而我話好不得了個女仔咧，先氣好勁嗰個咧就叫永野芽郁啊，咁呢兩個又可以 Google 下啦，包你嚇死嘅啲相，即係正到啊！咁啊套戲就咁啦，咁啊成套戲咧好胡鬧嘅。你問我入面啲橋咧，好少學計。 咁點解會好睇咧？既然係咁， 好睇又臭得好笑，同埋佢就係因為要做到咁瘋狂。當個男主角一做錯事，佢真係跪低，就我願意為你舐鞋底，佢真係舐。嗱、如果你好認真拍， 漫畫好動畫喎。 係啦，你如果好認真拍，你唔會加到啲情節啦。但問題你一舐過去，真係舐喎，佢堅舐喎，個鏡頭影住佢真係舐過鞋，而嗰個人舐完就話好啦，咁我原諒你。咁其實係好抽緊日本政治個身態嘛。即係一定要做呢啲，特登要做到咁浮誇，然後愛嚟你拍出嚟，然後其實串緊你個政治個醜，係啦個醜惡咯，好多呢啲落咗好多。即係如果呢個數彩蛋，我估佢句句都有。 咁講真係香港要學下拍呢啲啦。 係啦，高嘅。咁但係高咧，開頭都胡鬧鬧，到最後佢真係選啊嘛。咁佢其實條橋咧，佢就話未來去啊，因為佢而家入到去啊一年級啫嘛。咁一年級梗係冇得做三會會長啦。咁佢就二年級就做嘅應該。咁但係一年級咧就話，往往就係話全咁多屆嘅學生會會長咧，一年級佢就會揀翻第二年級嗰個候選嘅學生會會長嗰一派咧，通常都會揀啱嘅。只要你一年级揀错呢，到你第二年级你冇可能做会长㗎啦。咁所以呢，第一年级揀边个係好紧要。咁佢开头梗係揀咗民主党，你当即係自民党啦，执政党啦，你当下。咁但问题后咩执政党入面有腐败，同埋佢会贿赂人哋。即係贿选。咁但 係真係俾钱。咁贿选。 係都係俾钱。咁但佢又表达呢，当你俾钱呢样嘢呢，发觉俾得一间佢就放风出去，就要打呢个 internet。即你当打情报战，咁啊变咗佢俾得呢个学会，譬如俾咗呢个田径会，原来俾咗10,000蚊，咁啊跟住佢同水嗰边讲，喂田径收10,000，你收5,000啫，咁啊跟住咁样搞到佢又唔够钱，咁啊又搞到入边有啲撕裂咁样之类，即系佢又带出咗即系贪污点样无止境嗰种恶性循环，过瘾嘅。 即係佢用學校嚟玩過癮啦。 係啦，同埋佢入邊佢好小學雞咁玩嘛，佢未必借俾錢嘅，可能係俾個寫真集。咁但係問題佢個限量寫真集俾得嗰一個咧，跟住加佢嚟之後煲穿， 即係變咗佢搞得嚟又好笑。 系啦，好似得嚟，佢其实抽紧水嘅棍啊嘛，佢句句都系噶，好鬼正嘅。 即系你真系蛇斋饼种，有咩好笑啫？我 系啦，你要搞笑讲你个包装得生动，你就差好远啊嘛。咁啊变咗好棍嘅，咁啊跟住总之揭垮，咁啊大家都理解啊。咁佢啊本身入咗叫执政党啦，咁但系后屘咧唾弃佢嘅执政党，用完即弃嘅。咁啊自己咧知道自己如果跟住佢，就算佢选到，我都冇运行。 冇用。 于是佢自己决定就嗱点咧喺政治嚟计咧，就拿佢啲情报过档过隔篱。咁你系咪好抽啊？成件事。咁啊过档隔篱嗰个边个咧？隔篱嗰个咧智障嚟嘅。话讲佢系一个咧，读紧中二，即系高二，即系等于而家 form five 啦，已经系日本嗰啲象棋嗰啲冠，唔系冠军，即系嗰啲象棋嗰啲棋士啊，可以即系搵钱嗰啲，咁啊即系代表好有智谋啦。个样咧仲系好柔弱嘅，四眼嘅，但系咧即系当佢啊，梗系有啲心，有啲即 系诸葛亮啦。 系啊，诸葛亮啊，即系侍从，即系侍从者二嗰个陈豪咁样啦，嗰类啦，咁啊，即系啲智谋型，表面好斯文，但系又都好心狠手辣咁样嗰啲嘢嘅，咁跟住后屘聚埋佢咁啊，揭垮咁，最后啊选啦，咁啊嗱，结局就呢度都唔算好扭巧嘅，因为佢又会塑造咧喺佢一年级，佢不嬲个死敌嘅个男主角。个死敌咧，宿敌嗰个宿敌咧就喺佢老豆年代，即系佢老豆。嗰、那個宿敵嘅老豆，兩個老豆都已經死敵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喺老豆嗰輩咧，就阿男主角老豆輸咗嘅，所以就成世人抬唔起頭，但係爭一票啫，得唔得？佢當年咁啊，但係就從此就成個人生佢都抬唔起頭。咁但係到而家下一輩啦，估唔到咧個死敵咧就係菜鳥嚟嘅，即係冇料到嘅。得咁啊，貪威識食啊，又群邊啊，喺度即係總之冇文望，衰衰咁佢反而塑造有個民間英雄嘅，即係喺一年級生入面，就係靠真係考入嚟，唔係靠關係，同埋就話講佢運動又叻，讀書又叻，個人又高大，又好打得嘅。咁一個但係就窮家子弟嘅，即係冇家底嘅人。咁佢反而就因為太平凡啦，反而成為咗一年級嘅風頭等嘅。咁嗰人咧，佢冇野心嘅。咁但系冇野心咧，佢个男主角已经由见到佢嗰阵时候已经觉得佢系未来第二年级嗰时候最大嘅对手咯。咁、所以最后咧去到二年级咧，佢哋系三个人一齐选嘅，就系、是、嗰个菜鸟，即系佢个宿敌啦，加自己就同嗰个人咯。咁有个咁嘅三方关系，咁呢个我觉得都入到咯。 即系呢 个 故事佢唔系就系讲系一年嘅，净系讲 两年。但系问题佢主要系讲第一年点、样扭巧，最后咧系嗰个将士赢 J 佬嘅剧头啊，将士赢咗嘅最后。咁而贏得係好精彩嘅，係贏到扭橋，同埋有個叫做咧水母事變，好好笑。即係本身劣勢嘅嗰個智障，但係扣咗一系列嘅嘢，其實就佢喺個操場度跳舞嘅啫。咁但係咧，佢將個跳舞包裝到好有象徵意義，有搖旗有成。咁跟住咧，透過一輪嘅網上吹噓咧，就將呢件事變咗個叫水母事變啦。咁即係包裝到歷史事件咁樣，咁但係幾好笑嘅。總之就最後就揭垮贏得精彩，贏咗。咁贏咗之餘，入面亦都因為佢又講即係執政黨嘅腐敗，咁佢就自己入面有人無間道，即係本身佢應該贏嘅票數，咁但係發覺有人無間道，最後就輸咗。咁最後就智障哥贏咗啦。咁但係最估唔到就個結局就最後就係到，因為講一年級先。一年级嗰阵时咧，最后到佢哋系相同票数，即系意思嗰个执政党同埋嗰个智障嗰、那个，即系唔系智障，即系嗰啲智慧嗰、那个，即系智慧嗰、那个。咁啊，两个同票数咧，咁而到系个头先我讲话一年级嗰个英雄嗰、那个，即系好大只嗰、那个吓，嗰、那个佢最后投嗰一票，你又想投边个就边个赢嘅？ 哦，即系刀姐啊，系嘛？ 系啊，但系佢最后估佢唔到，佢冇投票。佢白票 棄權， 咁白票咧，根據規則就由翻上一任嘅學生會會長阿曬邊個係就邊個。 哦，咁阿蘇姐要學下嘢啦，下次。 係啊，應該投票，梗係唔投啊，係咪先？咁啊，所以咁樣，咁啊贏咗民望定唔知點咁樣，總之扭咁，最後就係個即係嗰個騎士，即係嗰個捉棋叻嗰個就贏咗嘅，咁啊贏都贏得精彩嘅。咁後屘贏 咗輸咗嘅。 主角咪冇输，唔系嗰个咁主角依刻冇输啊，因为主角系后屘系呢个骑士嗰边噶嘛。 哦 ，OK， 系啊，佢赢咗嘅。 OK， 冇错。咁但系到一年后啦，一年后就三大就战啦。咁点咧？咁呢个嗱，算你想唔想我详细讲？ 讲埋都冇所谓啦，冇人睇啊。 嗱，佢特别个设计系得意嘅，佢唔系一张。 真票，嗱，佢以往就係投票， 嗯， 就咁指，即係佢仲要明票，佢會唱票， 哦， 即係有一個咁，同埋以往咧。以往佢係串翻日本噶，佢係串翻日本咧未變呢個制度嗰時候，佢行緊比例代表制嘛，同埋佢係代議士幫手投嘅，即係一個人代表一個會，譬如我代表田徑會，咁，我田徑會就代表曬田徑會，我就投。咁大問題就自從個智慧上年即係一年嗰陣時咧，智慧嗰個贏咗之後咧，佢嘅口號就係話要全部學生投票， 一人一票。 系一人一票，咁啊就呢个政纲胜出嘅，咁所以到阿男主角同阿而家呢个呢即系到佢延级嗰阵时竞争就系一人一票啊，一人一票啊，咁一人一票咁点投咧？佢又调翻转，佢又唔系用票去投喎，佢喺个球场度解咗三条线，得唔得？然后你就限时两分钟，你企翻个位。兩分鐘之後企最多人嗰個就贏咁樣嘅，得唔得？咁佢用呢個制度，咁你唔好理佢點解啊？但原來好有緣，好正嘅個設定，就因為咁嘅制度咧，當佢最後出現同票啦，又係即係又係咁啦。男主角同嗰個即係好型嗰個叫做民間英雄，我哋當民間英雄咪同票數。咁同票數咧，隔離好多個菜鳥宿敵噶嘛。個菜鳥宿敵其實手執咧，佢嗰邊有譬如300票，呢邊有300票，個菜鳥得15票啫。 嗯， 系，得唔得？咁呢段时间菜鸟喺关键嘅最后半，即系我谂都有一分钟啦。咁啊，菜鸟就谂住菜鸟街过嚟帮拖，咁啊，街会反去啊民间英雄嗰边嘅啦。点样去完民间英雄嗰边咧？佢再行埋过去阿男主角嗰边。 哦， 咁原来佢就话：，唉，虽然系宿敌，但系问题我都想你赢，因为咧。我是你的宿敵，你都攀到咁高，我都唔會差得去邊。咁我寧願用未來揾時間打你咁樣，咁啊即係打低你咁樣，咁啊描述都有啲情義。咁啊變咗咁鬼好鬼有友情建立咁樣，跟住諗住就咁贏啦。咁啊變咗冇漏橋啊。咁原來到最後臨出嗰下，臨 ending 完宣佈嗰下，男主角自己跳咗埋，因為嗰時就佢行咗過去就相差，咦？我都唔係好記得喎。两个行过去，啊系啊，嗱，佢行咗过去之后，男主角就啱啱多佢哋嗰边一票， 哦， 咁上下啫，即系你当301-300啦，即系如果嗰两个行咗过去，咁到佢结构性嘅咧，即系结构到行嗰下咧，男主角最后嗰两秒咧，佢自己跳咗埋去个民间英雄嗰边，得啦，咁佢变咗自己咪变咗300咯，隔篱咪变咗301咯，咁啊隔篱赢咗， 得唔得？要咁咧？ 系啦，咁啊呢个差唔多 ending 噶啦，开始接近播字幕噶啦。咁跟住佢又系 up 一轮，又 keep 夸，又话其实有咩？我觉得就啲咩？呢一代应该系选过民间嘅人出嚟，好过好似选我哋啲咁嘅贵族。反而我系愿意未来以我贵族身份扶持你。咁你嘅理念同我其实相若嘅，咁我宁愿咩即系类似咁样结盟咁之类咁样啦。咁啊赢尽掌声嘅咁 keep 夸，咁啊跟住就完嘅差唔多。咁最后咧先讲翻条桥，点解呢？原来当佢临。30秒嗰下，其實嗰兩個本身入咗去，佢先變301噶嘛。嗰兩個係諗住最後嗰幾秒咧走過隔離嘅，得唔得？咁佢當佢走緊過隔離嗰下咧，男主角睇到，咁佢即刻喺個心裏邊嘅智謀就話：如果佢走過去咧，咁啊即刻我就輸。咁我既然都一定輸，不如我自己輸。 跳槽 係啦，我自己跳槽贏咗聲望，咁即係盡顯政治嗰種智謀同埋佢自己嗰種即係。点样为即系为求胜利不择手段，明知输都仲可以 系嘛？应该拍翻套系啊，希拉里系读紧 U， 喺林顿都系读紧 U 系嘛？ 系啊，类似。 Donald Trump 原来都系同啲同学系嘛？系嘛？系应该拍呢套啊嘛？ 咁样扭翘佢扭得正嘅，因为我咁样讲，我 学校已经发生咗一次噶啦，嗰个选举 系啦， 应该咁样拍一次啊。 系啊，出嚟个效果又好鬼好，即系同埋我咁样讲咧，我讲到白晒你，梗系好似冇乜悬念。但系到场睇咧，又发觉你话唔知做乜，点解咧？咁啊，最后原来有解。 咁我想象到佢好漫画咁样做出嚟，好睇嘅。 系啊，好睇嘅，好睇嘅。咁样成套戏爆笑。 地求生啊嘛，即系点样又反败为胜啊？点样？ 系啊系啊。 点样明明系输，点解其实系赢啊？呢啲其实佢哋咪谂得好好嘅。 系啊，佢砌得好正嘅。 咁呢个我谂真系都几过瘾嘅个古仔，我谂系个发行唔识 sell 啫，系咯，佢应该攞翻啲香港政治嘢嚟 sell 下咧，可能就分分钟超越呢个逆权司机噶啦，可以。 咁样类似啦，咁啊，总之入边如果你话啊你嫌复杂，你唔睇呢啲，咁你纯粹睇佢啲入边啲笑位，咁佢又正常。 二次元會玩嘅少鬼都會有玩咯，即係玩賣萌啊，又會玩羅莉啊。 嗱呢度等於香港版，等香港北打拍翻到啦，係咯，有啲長毛喺裏邊走嚟走去啊，咁啊，係嘛？有啲好長毛嘅學生，有啲油雞啊，咁走嚟走去 咁。有啲光體咁樣。 系啊，咁啊类似咯。咁但系你话讲颜，即系讲靓仔、靓女啊，得过啊个算。系啦，做咩有齐嘅？咁而且又咁讲你胡闹闹，但系佢节奏快嘅，即系唔拖。 喺实质嘅一个票房上就输咗啦，喺香港。 系啊，咁因为上得太少咯。咁但系我觉得呢套点都即系一定系系佳作咯。即系佢，但系你要一定要接受到日本嗰种夸张。佢啲演繹都好誇張嘅，即係又係嗰啲一有事嚇輪大咗咁嗰啲 嚟嘅，本來呢個 係啦，即係好似接近銀魂嗰只，即係嗰只即係銀魂打嗰下成日都好誇張噶嘛，係啊，佢係嗰只，佢一有特別嚇，唔係啩咁嗰啲嚟嘅，咁嗰邊又係嘅咁樣，係啦，咁但係佢成個演繹就好認真嘅，得唔得？係啲表情誇張啫，咁樣咯，類似。咁你 佢個其實個故事係認真，佢用啲。表达方法系好过， 系啦，冇错。咁你接受到就 感觉 就啱啦，好 match 你去睇啦。 但系都难啦，如果系咁，即系话本身都要比较系动漫，中意睇动漫嘅人先得啦。如果系咁就， 系冇错。 如果唔系，你都唔会中意睇佢咁样去讲一个咁嘅 issue 系咯。 系，咁但系疯狂咯，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啲，即系我都话你校园戏。其實你成日可能以往校園你最多咪可能論運動， 唔係首先 校園就論愛情 咧，係好多人抗拒嘅。呢個真係個死穴。 明白。 嗯，即係你調翻轉，你本來係動漫，但係拍咗出嚟，佢唔覺得佢變翻似真人電影咧，咁佢會入口啲啊嘛。係。係咯，你呢個講到咁嘅 issue， 但係你用漫畫咁嘅方式去表達咧，好多人唔得嘅，香港好多人唔得嘅。 明白。 我覺得係咁啦，係咯，所以佢呢個根本都唔會。攞去大 sell 啦， 唔會大 sell 咯， 因為你睇個 poster 都已經覺得誇張嘅，你唔使佢 咯，紅卜卜跟住畫曬樣噶嘛， 畫曬眼線，畫曬眉咯， 係啊，仲有啲手咧又扭曬，跟住又要指向天咁樣，啲好誇張動作啊， 爭啲 Zozo 啊嘛，企到係， 係啊，爭啲 Zozo 啊， 你睇落去真係睇知道係動漫，咁啲人已經唔入場嘅，你啲髮型都幾誇張嘅咧。 系啊，有金头发、长毛咁样。 即系佢全部一睇就已经知系一个漫画嚟嘅，咁但系呢啲就最忌啊。 系。 我讲喺香港啊，最忌。 明白。 一班人系抗拒呢啲嘢。好啦，咁啊，主要正嘅就有兴趣睇下呢套啊，几过瘾啊，听嗰套。 冇错，同埋就我再补句就话，即系叫校园片嘅变种咯，即系话校园片永远你一系爱情，一系论运动，一系讲梦想，咁你一系都系咁样纯爱咁样，咁但系估唔到校园。 其实日本校园片变咗种好耐噶啦。 系啦，即系好多种唔同嘅嘢出咗嚟，咁人哋又真系拍得好，咁即系日本系好擅长。 或者应该咁讲，佢系调转将其他题材塞咗里边校园片。 冇錯， 應該係咁講先啱。係啊，其實明明賭錢噶嘛，點解又校園又賭錢？ 係啊，校園又 賭錢嘅咧，冇理由噶，係咯。佢話呢個係個學校嘅傳統喎，成間嘢係咁賭錢咁，咁冇得解嘅呢啲係任佢講嘅。咁啊，呢間學校又唔知做乜，咁怪到無倫。咁但係佢又真係塞咗落校園咧，佢就有另一番嘅感覺啊。咁同埋你當然好多變態，好多女啊，好多嘢咁，你咪睇得過癮。咁其實都係一個調味嚟嘅啫，我覺得。喂，好啦，咁啊到正題啦嘛，講咗好耐啊，呢兩套都係啦。 咁先嚟就人造天劫先啊， 好啦， 系啦。咁我啊真系好高评价，因为咧我啊觉得嗱，先嚟一定系爆谷噶啦，得唔得？即系你爆谷， 咁 啊一定系入去就娱乐，开心、紧张、刺激。嗱，呢三样嘢系特技，脑残嘅，冇零，即系冇同我拗入边有点解会有呢度有个紧急掣啊？又点会啊？电脑病毒又会自爆啊？咁样你冇得解啦。总之你自爆倒数咪倒数咯。咁你詹士邦都系咁啦，系咪先？咁你又唔啱。咁类似嗱，紧局系爆谷。 佢呢啲其實佢有解釋嘅，不過你接唔接受咁解啫。但我覺得 O K 嘅。 係啊係啊，即係叫做佢個設定，佢講咗咯，即係有講嘅，有交代嘅，唔會無端端嘅。咁但係你話咁點解冇得講？ 即係你唔可以用個現實嚟對。 係啦，即係唔合常理嘅，有啲嘢有事實嚟嘅。 Excuse 佢唔係解釋。 係啦，冇錯冇錯。 佢嘅 excuse 係 啦， 總之有啊有啦。 冇錯，咁你預咗爆谷，咁但係問題我就講咁啊。即係好似食物咁，爆谷都係食物嚟噶嘛，啱唔啱？咁你好食嘅爆谷，佢真係一個爆谷。 好食嘅爆谷。 係啦，你又冇，你又即係我明嘅，啱。有人睇戲係睇到好高，啱。即係冇呢個難過取向嘅。 好食嘅爆谷嚟嘅。

美国神奇女侠肥嗰个大镬 喎。哦，咁佢系结 翻 嘅啫。 哦，佢唔系，佢以色列妹嚟噶嘛？点同？ 以色列妹就 以色列妹同西班牙妹又另计嗰啲 系嗰种。 唔知个总令佢平时都唔喺美国啊，可能啲饮食比较健康啲。 系。 喺美国好难嘅，大佬成日都系可能食麦记食得多嘅啫。 咁类似咯，咁啊嗱，娱乐性呢啲啊免个浸啊，咁我嫌佢两段兄弟情嘅描述去做好嘅，佢因为即系开头啊，梗系欢喜冤家咁啦，即系咁当然唔系有细仇，但系最后就双方都系各自会为对方牺牲嗰只嘅做到，即系老大佬又会乜都唔讲，已经喺上面守候，亦都佢心人人都话走，得佢信细佬会帮佢搵到个密码，咁而细佬又系知道乜乜乜乜，咁啊终于完成俾到密码，带到美国总统嚟啦，咁仲有啲心情对话，咁嗰啲有少少触动咯。咁第二就系佢个女啦。咁咧，阿男主角就即系个，因为佢俾人哋攞咗个探站之后，兜踎嘅，兜踎啊，即系自己系自暴自弃。 个女你知啫，个细路女 个系细路女。咁个细路女咧，咁诶有场就父女情戏，佢又有啲拍到个感觉好鬼似 Interstellar 嘅。咁啊，最后个女又拧转， 听都觉得有啲啦。 系啊，佢就飞上去探站嗰下。咁我个女又拧转又喊，咁跟住又讲咗句又我乜都唔想，我净系想你应承我会着翻嚟咁样。咁但系我都知道你系一个不嬲都唔守承诺嘅爸爸，咁跟住喊嘅。嗱，你问我嗰场虽然就好短嘅啫，但系嗰个女仔啲戏我都 OK 嘅，即系真系好到有啲 touch。 咪同埋， 即系咁 嗰啲 嗰个女咪就系做呢个 Annabelle 嘅啦，你睇翻就觉得唔 touch 噶啦。 咁咩啊？ 吓系咩 ？Annabelle 嗰个 Annabelle 边个 ？Annabelle 俾人推入去嗰个。唔系啩？系咧，佢嚟噶原 来。唔系，但系佢喺呢套戏入面咧，好鬼老积嘅个样。 其实唔关佢事嘅，呢啲系剧本问题啫。咁你嗰个唔得就嗰套戏嘅问题。咁呢啲女好多都系啲儿童，即系剧团咁出身，即系个训练系够晒噶啦。咁佢如果唔得，点会 cast 佢做？ 唔係，但你問我咧，佢係特登演到看透世事嘅，因為佢唔咁老積，佢唔可以講到呢句説話啊嘛。佢其實想煲佢就同老豆嗰種。 你通常呢啲咁嘅戲啊，你上次嗰套啊即係唔係呢個做啊？即係上次啊，另外嗰度白宮啊，即係呢度一度白宮，另外你一度白宮嘅阿電人。 咩白宮救未來？ 即係阿刁做主角嗰套，嗰套係咪有個女啊？記唔記得？係 啊，又係有個女噶嘛，又係要個女俾人夾埋 啊嘛。嗰時係仲係細個啊。係。咁嗰個咪又係老積嘅，因為你通常呢啲古仔嗰個女一定係老積嘅。 因为是个不负责任爸爸嘛，或者叫不陪他的爸爸，他的女儿很独立的。 如果不是你看的。咁同埋嗰個女一定有咁醒嘅，咁嗰個成講個女成人有份幫手救， 有份幫手啊，幫手上子彈啊，幫手揾支槍咁 啊，成兒子啊，嗰個勁好多啊，個女勁過老豆啊，其實，咁但係呢度就可能冇咁犀利啦，但係你嗰個氣氛都係做翻啲，即係都係會成熟啲嘅，通常係，個角色係通常係咁嘅，已經係定咗型嘅。 冇错， 咁啊，即系夹得好睇啦，总之都系咯 ，Kevin 做得到啦。 冇错，咁另外就仲有就特技咯，咁即系睇啲睇特技啫。 灾难位都 OK 系嘛？系啦，灾难 OK 啊，二来就为香港都重戏，成个嗱旺角金鱼街就吴彦祖出场嗰幕，跟住咧跌只鸡蛋落个地下就烧着咗。只雞蛋就熟咗，咁啊吳彦祖即刻知道八架咯，咁啊揸車走啊，一路走啊一路爆，佢就話 講人文嘅。 咁而家下邊就有煤氣管，咁我哋都超現實噶啦。咁但係點知又爆啦，一路爆就一路爆咁嘅車 冇爆咗。 嗱咁啊，唔係啊，嗱，金魚街佢行下就行咗，原來個金魚街就喺中環嘅喎，佢就行咗上橋喎。咁而又有條超現實嘅橋，就由紅磡咧扮，即係有 你話地點， 由灣仔扮過去尖沙咀嘅，有條橋。 香港 就係啦，就揸到上個橋個回望，咁啊回望嗰下，因為見到中銀，又見到嗰個中環廣場嗰等遠嘅，咁應該即係回望嗰邊係香港島，咁香港島就成個爆咗，咁爆咧就啲屋咧就屋。撞屋就塵骨牌啦，就你吹下見到個幕，咁啊嗰佢咧就話係受咗呢個熱啊，佢係熱到氣爆，咁啊即係溶解咗，即係就係嗰啲熱能衛星有錯誤攻擊香港咁樣嘅，咁佢喺香港爆之前咧，第一個天災咧就係嗰個有個係咪伊拉克啊，就話明明沙漠突然之間有個。喺阿富汗有個鎮咧，隻頭結冰，咁結冰係邊隻呢？隻頭係中咗呢個柱崗女神之寬恕，成個人結咗喺度，即係冰像，仲要滑到出腸，走埋去敲捉住呢隻手， 又唔係佢碎都唔算喎，佢斷咗隻手指，咁入邊見到骨嗰只咯，即係雪凍咗隻骨咁樣，咁樣嘅，即係中咗中曬冰封萬尾嗰只。咁跟住然後就之後就好多天災啦，哇！龍捲風啊，咁另外仲有呢個巴咩巴別塔啊，係咪巴別塔？巴里塔即係沙特阿拉伯嗰、那個，嗰、那個叫咩？ 哦，你講過 最高 喎， 叫咩？ 係 啊，最高喎，係啊，咩咩阿阿爾法塔，係阿爾法塔就望落去海嘯，成個冚。 即係上次阿 Tom Cruise 爬過嗰、那個， 冇錯 ，Tom Cruise 爬嗰、那個。咁啊，成個冚埋嚟，阿爾法塔最頂嗰幾層已經斷咗啦。跟、 哦、 住再傾斜。系啦，咁样 点样造成到呢个海啸呢？我想问下， 佢冇解释噶，离远有海啲海嚟啊！ 即系佢其实嗰啲卫星上面嗰啲冰气啊，已经去到超冰气嘅程度啦。 系，成 日都死光，有高热火焰系咪？咁你话咁你铁甲万能盒都爆晒上去咯。咁 跟住有闪电、雷电、龙卷风，我先唔明佢点样做龙卷。 佢行神迹噶啦，已经去到嗰个嘢系 唔系行十界啲人话系嗰啲咩神灾啊？ 咁啊冇，咁都冇蝗虫都。 系啊，争蝗虫，啲人就话争蝗虫，佢其余行晒十灾。咁啊，跟住仲有冰雹，冰雹东京， 冰 雹系 反而合理噶嘛？呢个 系啦，冰雹 噶嘛。 跟住仲有就系巴西里约热浪卢沙滩，突然之间就又结冰，系啦，即系结冰山坑，成个巴黎就雪冻咗嘅咁样。 哦， 佢都未焗埋啲食人鱼啊，哥斯拉出场系咪？都算系咁噶啦，都算好合理噶啦，系 咁咯。咁佢就好夸嘅，佢会 问噶啦，呢点去问咧？你 系啦，你唔好问啦，睇爆谷就。咁佢本身个太空站都好夸啦，即系离远睇好似个正常太空站啦，到飞到埋去，发觉好大嘅，即系个太空站好大到咧，即系飞到埋去个穿梭机驶入去都系只不过其中一个窗口。 太空城啊，你讲嗰个真 系冇错。 唔系咁啊，成串嘢嘅太空城啦，但系佢本身个站咧，你拉歪睇都以为正常一个站，但系太空船。飛到埋去真係大過超鬆要塞 嘅，同埋我哋成日以為啊，我哋成日以為佢得一嚿嘢， 有咁誇張啊？ 即係你初以為係一個國際太空站嗰啲， 係啦，開頭遠睇係，係啊，去到哇，使唔使咁大啊？死亡星嗰只嚟嘅喎，接近 差唔多啊。 咁跟住探站之後一個 Y shot 先誇啦 ，Y shot 就話佢講到原來成已經幾千個衛星。就全部是串联的，最大镬佢不是连线上的串联，佢嗰一千个卫星咧，真系一个网，系网晒成个地球喎。佢系有网嘅，即系有环。 嗰个年份嘅 咩叫年份？ 佢冇透露嗰个发生嘅时候。 未来咯，佢净系话，因为一开头又喺度讲话啲地球污染嘅。 佢冇讲话其实几多年嘅都。 系啊，其实冇讲嘅，一百年后咯。 咪一百年后系好夸噶啦，嗰下边唔应该好似我哋咁噶啦。 哦，系啊，冇讲啊。定係英文好似有句咩 1,000 years ago 咁樣嘅，好似係嘛？一開始，因為佢一開始嗰個旁述，佢當係講回顧翻一百年前噶嘛，好似係有句咁嘅嘢。 咁啊， 我聽， 因為我 多嘢問差，我冇。 即係總之，佢就冇提嗰個年。 係冇提嘅，冇提嘅。 咁但 係 佢喺地面嗰啲嘢就完全 就唔係好勁噶咯， 係咯， 正常噶咯。 係啊，用咩牌子電話嗰啲？ 係啊，但係佢有個咩咯？有個叫做全息手環嘅手提電腦咯。即是手压嚟嘅，但系就打咗个光喺只手度，咁你掂嗰啲个嗰个影像就喺你手掌度嘅啫，咁而就你当系打咗你只手掌度，咁但系你掂手掌咧，已经好似你掂住 iPad 型幕光幕咁样，咁做到嘢嘅，咁样有嚿咩嘢？ 但系嗰个系咪普及科技咧？佢哋特殊科技咧？ 你系咪捞乱咗个猎杀星期一啊？ 系喎，好齐啊，捞完咗。喂，呢个系猎杀星期一啊，个记讲错，个手压系猎杀星期一。 即系佢超方就喺地面嘅科技咧，就 地面就冇啦，冇科技。 有啲嘅， 记 错 咗， 其实 星期一先嗰 个，少嘅地面嗰度。咁佢咧，譬如阿吴彦祖嗰部车咧，佢系插电嘅，佢就咁喺街嗰度咧，已经有一个嗰啲发电站，即系俾佢插电啦，应该话插电站咁样咁嘅。咁 即係街已經差練咗 啊！係啦。咁另外咧，佢哋 咁就仍然係金魚街啊，個外觀都係金魚街，就冇乜做過科幻上嘅修飾嘅。 係咪去咗呢個嗰個機動隊嗰度？ 唔係。 係啦，同埋唔係去咗 Doctor Swing 自己彈出嚟嗰個。係啊， 唔係兩嘅， 正常。因為即係連後面啲字嗰啲廣告咧，佢都冇噏喎。 啊冇啊！ 佢真係照出喎，即係譬如後面睇到大快活咁。佢話：，不過唔知係咪大快活，但係肯定睇到嗰啲啊，即係金魚街嗰扎鋪頭嘅，係啊，佢冇執到嘅，冇啤酒嘅，係啊。 聽唔到新啲歌咩？聽唔到。 係。冇乜大分別嘅呢啲背景上嘅嘢，咁但係咧，另外佢仲有一樣就係咧，佢有支類似筆咁嘅嘢嘅，咁但係其實咧就係一部手提電腦咁啦，你睇到啦。咁佢 係咩嚟話？ 手提電腦啊。 哦，筆嘅手提電腦。 咁佢一撳個掣咧，佢就會 打開咁樣，咁就形成一個你長方形咁樣咁嘅框咧，咁你就可以篤落去咁樣。即係其實你當都係一部 iPhone 啦。 即係總之佢有好多啲嘢用咧，就好似好先進，但係總之市面上就同冇分別啦。 係冇錯，係啦。 會有咩分別啦 ？OK。 係啦，車都係咁嘅啫，都係普通一架車，都係見要揸有棍波，有個太平。 唔會話嗰啲車有個波咁樣冇嘅。 係啊，冇錯。 即係如果你有時你講啲近未來，咁你雖然佢冇話佢科技好高，冇飛天，但係佢車款佢都整啲冇嘅車款㗎嘛。係 啊 係 啊， 一塊牌 嚟嘅。我都唔係我哋而家嚟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佢用翻。但就好，即係好 convenient 啦，即係就咁出街拍。咁佢但係佢就話係未來咁咯， 係話未來咯。所以都即係呢啲係粗嘅，呢啲 如果你講十年內 OK， 係 佢 十年內，但係嗰個太空站又未煮開起到咁咯， 係 咯， 即係近未來係 OK 嘅，但近未來都係十零年啦，十廿年內可以講得通咯，係咯， 冇錯。 咁但係你再講耐啲，就需要有啲即係一啲唔同嘅嘢嚟去即係去表達啦，係啦。就咁解，系咁啫。咁啊，其實都好睇嘅，係咪？即係如果你純粹當娛樂片就好，好嗱。咁我哋要補少少就係新爺都話啦。喂，其實有啲乜嘢其他嘅作品啊，係有呢個天氣武器嘅咧？咁樣其實好少嘅。咁啊，阿新爺講下， 係啦。因為通常咧，你一講啲天氣武器嗰啲咧，即係佢就會變咗嗰啲咩紫雨風暴啊嗰啲咧。即係其實佢唔係， 咁啊唔係啊，嗰、那個只不過打啲毒上去個雲層度落翻落嚟啫。 都係早啊！你講嗰、那個 係啊，係啊，遲早啊，仲話我第一套添，五分鐘，遲早第一套，係啊係啊，紫雨風暴。 嗱打啲啊个云就唔计嘅，即系好似你 咁 样咁整个雪清咁射上去，因为佢唔系令到佢个天气变化啊嘛，佢借助佢落雨将嗰样嘢落落嚟啫。咁 即 系 你唔系天气造成武器嘛？ 呢个唔系天气武器，系天气武器有啲乜嘢咧？即系如果你喺 game 度。 系啦，咁譬如啊，呢、這個最多人知嘅咧，可能係呢個 Pokemon 都有嘅。咁但係即係 Pokemon 有， 但係佢就唔係用到武器咁樣咁啦。咁但係佢哋啲打鬥嘅時候咧，其實會做啲咩落雨啊、行雷啊，或者係呢、這個地震啊嗰啲都有嘅。 咪住先。如果你講用魔法嚟召喚，我可以講好多例子俾你。我一個咧係一個武器，係一個。 即 係 啲科技嚟講咧，就實在真係。 你咁講，你嗱你已經係啦，即係你 講法術就個個都 法術就周圍都有啦， 嘥咗好多費力啦，唔使講。 係咯，數一百 啦，降你十災已經。 嗱， 唔使講 武器。如果正式講 game 嘅話咧，就係呢個紅色警戒啊， 就又有啦。 係啦，冇錯，佢美軍嗰邊嘅其中一樣超級兵器就係呢樣啦，天氣武器就係可以。 佢點啊？打上天嘅。 我冇，咁佢都係喺只 game 入面嘅其中一招咁樣咁嘅啫，咁就你起咗嗰嚿天氣武器嗰嚿嘢啦，咁然之後就可以喺啲任何一個地方啦嚇，咁啊放，咁然之後佢就會做出破壞，都係咁嘅啫，其實就冇話好特別咁嘅。 嗱，咁電影入邊咧就更加少嘅，嗱以我哋記得咧就真係得一出嘅啫， 係。 聽過。 咁就係 Adventure， 大家唔好以為即係你而家睇緊呢個 Marvel 嘅復仇者喎， 哦， 係冇 S 嘅，係， 哦，冇 S 嘅 ，OK。 咁當年呢套咧就係由新奧納利就唔係主演，就做嗰個壞人。 哦， 咁個主演嗰兩個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係一對男女嚟嘅 ，OK。咁其實就係一個 Kingsman 咁嘅人咧，就加一個好 sexy 嘅女，即係又係著到黑寡婦咁嘅。咁即係嗰個戰鬥服咁啊！咁其實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奧馬花曼嚟嘅嗰個女主角，係咪啊？ 唔係， 新 年 可以 真 查 下， 你可以查噶 ，Wiki 有寫噶嘛？嗱，咁其實咧，我就嗱，你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套係搞笑咧，就叫 Get Smart 啊？咁嗰條友係又係著到紳士咁，但係咧佢係攞個鞋出嚟打電話嘅。咁其實呢個國產007都係由嗰條笑位都係由嗰度嚟嘅。OK， 係。咁但係嗰就搞笑噶嘛？但係呢套唔係搞笑嘅喎。呢度系正經嘅喎，咁但係佢嗰條友咧都係成個 Kingsman 咁嘅，佢比 Kingsman 嘅 Kingsman 嘅，即係真係著到英國紳士咁。咁佢打咧係真係揾把遮啊咁勾你啊咁嘅啫，即係佢好輕描淡寫就搞咁大啲人嘅，即係 Kingsman 已經叫打得辛苦啊，佢唔辛苦嘅，好輕描淡寫，你代黃飛鴻咁啊，都唔使點喐兩下咁就已經搞咁大啲人嘅。咁啊女嗰個當然就正常啲嘅，即係佢真係功夫咁。咁你講呢對男女咧就特工嚟。咁其實佢有一個電視劇嚟嘅，咁但係咁呢一個係佢嘅一個叫做 reboot 嘅一個電影啦，即係其實好多年前嘅 电视剧嚟噶啦，呢、這个呢、這个哇旧都系，即系以前，唔系呢套好似香港都系做过噶，系啊。 有。 嗱，我见到嗱，如果 Avenger 有冇 ED 啊？即系就咁 Avenger。 叫 做1962年喎，唔系咁咁耐啊。 你查新康立嚟嘅有噶啦 ，OK， 即系啊。 哦 ，OK，OK，、okay, okay, 好。 老牌詹士邦。咁佢喺呢套戏咧就系、是、饰演一个。一个叫地下组织嘅，即系其实佢当然佢本身都系有钱佬，定唔知系啲咩咩唔知咩爵位咁嘅，即系都系啲显赫嘅人嚟。咁但系总之佢自己其实有个地下嘅，即系你当好似啲恶党咁嘅嘢。咁总讲到最后咧，佢就原来佢嗰、那个即系叫做可以毁灭世界嘅武器咩？原来就是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天气武器咯。咁但系佢喺里边嘅表达咧都系打下风咁嘅啫，即系好似早排香港澳门咁嘅啫。 哦、oh, ，OK， 即系佢又未至于搞到好似呢套咁，好似世界末日咁嘅。 明白。 咁就嗰度就真系有讲过呢个天气武器嘅。 嗰套叫做《世纪特工》啊，香港嘅影名叫做。 叫《世纪特工》啦，边个做咧？西安立利啊，做个坏人啦。咁啊，嗰对男女边个？女系边个？ 女嗰个啊，哇！要真系要睇睇先啦。 啊，你唔系睇紧嘅咩？ 佢嗰个系咩先啊？ 系咪2006啊？系咪二零 零六？九八年嗰套，九八年嗰套啊！ 我九八年咁啊，差唔多，差错咗。 睇下先，呢个系咪冇写边个主演嘅？系啊， 系用马花曼啊嘛，系咪？我如果冇记错啊，因为嗰时用马花曼都几多戏做噶，几多啲即系呢啲有啲科幻，佢都做嗰个咩咩咩啊咩女友啊，即系成个超人咁嘅咧，佢都做过嘅。咁仲要嗰期做马花曼都仲系即系仲系做紧靓女啊 ？OK。咁你唔使理嘅，其实呢、這个呢套戏唔好睇嘅，我觉得呢个新年就觉得 O K 啊，但我觉得唔好睇，不过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呢一套戏都玩过，即系佢真系玩过天气武器呢样嘢，咁 O K， 佢最后系就系出现就系呢个武器嘅， 喂，由我漫画嚟计，我谂到一套、哦、真心武器、哦，讲唔讲得先？ 吓、 啊，系 当 斩鬼者觉悟有冇听过？好正嘅，其实好沟嘅，即系你当北斗之拳咁样样讲啲。 佢嗰件甲系。 系啊，佢嗰件就系话天气兵器嘅装甲，即系最后佢嗰啲甲有个名噶，即系叫跟住又叫咩咩博咁样嘅。最后嗰件咧就系话可以操纵呢个天气嘅，系啦、 okay. 啊，劈雷同埋龙卷风嘅，系啦、啊，咁样咋，咁啊真系有一件嘅，就嗰套盔甲，最后好似打赢咗佢啊，我都唔记得点样打赢啦，就咁、是。喂，但系呢个几神喎，斩鬼只角唔好成。 唔系，但系我哋讲紧唔系借雷啊呢啲喎，如果呢啲其实都唔算系天气武器喎，即系如果咁铁甲埋立二号都可以雷电攻击嘅。 系。 咁呢啲其实唔算喎，而家讲紧天气武器咧，你真系可以喺 个地球度 去 发射嗰轮 个天气嗰只先算嘅，唔系借雷啊、借电啊，唔系讲紧嗰啲其实都系你当系好似武侠片咁一个招嚟嘅啫。我哋讲紧嗰啲系真正可以改变啦。咁我哋香港就有啦。 系 叫李氏力场，犀利啊，系咯，早排仲多一个叫龙哥添，系嘛，系嘛，乾坤一转弹走个台风， 系弹走， 咁其实在现实上咧就真系其实有可以改变天气嘅一啲嘅方法嘅， 嗯， 系 啊，真系有啊，有造云啊呢啲咁嘅方法嘅，系啊，咁但系就未至于好似呢啲咁神奇到呢个程度啦，就是、你可以即系、就是少少嘅改變嘅可以做到，係啊，咁但係科幻片入面就好似其實咧好少咧攞呢樣嘢嚟做題材，因為咧係唔好玩嘅，因為你表達唔到嘅，因為你整咁就好似打風咁，其實唔夠勁嘅，你覺得成件事，即係你覺得個畫咁都算災難咁，咁但係當然喺現實上係啊，係啊，嗱、 嗯， 即係其實咧佢冇嘗試啊。佢從一個經濟角度去反映呢一樣嘢，其實個天氣武器最大的影響就是經濟啊嘛，就你停曬啲嘢啊，你即係當然你打爛咗啲嘢都係一個經濟損失啦。咁佢令你停曬啲嘢啊，咁又或者你令到啲農作物嘅損失，咁其實基本上佢係影響你經濟居多。 嗯， 係，即係反而死人就未必死好多人嘅。係。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個咁嘅武器咧，你就真係控制啦，但係你控制其實控制經濟咯。你最紧要控制到经济咯，咁佢但系佢冇从呢个角度去讲啊，佢通常都变咗当系好似一种天灾咁， 天灾烂咯，系啊，天灾死人冧楼嗰只， 唔系呢个问题咯，其实唔系呢个问题咯，系啊，即系如果搞到你几日都唔使翻工啊，几日都唔使个市唔使开啊，即系个股票行咁，你话大唔大剂？ 系， 咁其实佢影响咗啲农作物嗰啲收成嘅嗰样嘢啦，即系咁都好大镬噶， 嗯， 系嘛？咁其实佢要从呢个角度去讲咧，咁你成件事先讲到嘅，即系唔可以当系一个好好简单咁样就系、是，咁就地震海啸咁，其实咁样唔系几好睇。咁所以你一般古仔咧就好少去玩，即系天气武器少啲，系可能难表达。咁你要好 serious 咁去讲就难嘅，系咁就咁解啦。咁所以系好少有嘅呢个题材，的确系咁啊，难得有人会直情今次咧系直情用天气武器作为一个。成佢个戏名啊，系啦，因为上次嗰套《生化立体》佢都冇咁话俾你听噶，你睇你先知佢里边玩 哦，冇嘅， 天气武器啫嘛，系啊，佢冇强调嘅，系咁，但系呢次啊真系好强调呢样嘢嘅，今次咁 poster 有啲天气唔代表佢天气武器嘅，啲鬼戏啲天气都几异常嘅，都通常系好啦，咁啦，咁呢套冇乜特别嘅，其实都系咁啦，讲啫。咁啊， 娱乐片咯，我啊觉得真系数娱乐，因为我嗰样即系我自己有个排名嘅。 睇套戏啱睇。 系啦，我即系2017年个排名咧。如果你话即系以娱乐片啊，即系独立娱乐片爆谷啊，即系唔好数套《邓寇娃大行动》咁样，咁嗰套一定我摆第一嘅。如果今年啦，咁但系你以娱乐片计，喂，佢真系入到头五。因为咧，如果数娱乐片咧，我又数到佢《狂野时速八》。 喂，如果将呢套同翻阿战狼三啊自己嗰啲白宫嗰啲比咧， 咁我都系好睇过《龙的 罗汉》。 但系白宫沦陷，但白宫沦陷就好睇过《龙的罗汉》，但系呢套。呢套唔係今年嘛，即係你如果用今年比嘛。但如果你話比係，我都好睇過《倫敦龍》，因為《倫敦龍》喊咧，好即係腦殘得滯啊！佢啲國家元首秒殺。 總之呢套又即係元素多啲啊，亦都 係啦，即係娛樂得嚟都有啲合理性嘅，即係不至於吹得太抽離啊嘛。咁解咯。 佢亦都唔係一個超人先啦，呢套戲 係啦，同埋佢乜啲做啲嘢都正常啊嘛，佢唔係白痴啊嘛，即係唔係成班白痴走嚟走去咁 樣 啊 嘛。咁樣有少少啦。 係啦，咁啊變咗即係起碼都要有啲智謀，有啲密碼解下碼，有少少扭橋咁啊算咯，係嘛？呢啲 睇得幾開心嘅， 係啊，開心心咁解咯。 咁嗰個細佬啊。其实是边个呢？就是呢个《逆天奇缘》的男主角啊。 即系边个咧？ 《逆天奇缘》，《逆天奇缘》即系嗰个反转，地球反转嗰个， 即 系对住嘅，相对 一个上一个下嗰个啊。 系啊，跳过去。 噏晒单， 系啊，噏晒单，噏晒单。 嗰个都谂唔起系边个。 谂唔起， 都谂唔起。 讲好耐啦， 因为佢 画晒单，我谂有冇零 紧要 啊？ 即系佢都唔系话有好多戏嘅，即系意思平时啊。 即系佢有啲戏，但系通常都系做啲配角咁嘅，系啊，唔系咁主角嘅。 好，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系啦。即系呢套嗰个大 sell 都系 sell 啊，《战狼三》嘅啫。 冇错， 系 啊， 系 啊，《 战狼三》。 咪《战狼三》版香港个叫做力唔差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啱啊！佢個形象勁啊嘛，咁你《白宮龍陷》啊，仲有即係嗰位《白宮龍陷》《龍都龍陷》呢兩套都大片啦，係咪先？ 係都仲記得。 佢主要係佢啊，啲人受佢嘅，係啊，受佢嘅，係。 冇錯。 咁你淨係 sell 佢都夠 sell 嘅香港，係 啊。 係 啊，冇錯。 佢而家即係你叫做咧，即係叫做力保有呢個有叫助力嘅荷里活星，佢真係算其中之一㗎啦。係 係。 因為而家你開始連啊，即係其他幾個咧 ，Jennifer Lawrence 嗰啲都開始甩啊。係。系啊，好明显你睇下嗰度 Mada 你就知啦，系啦，争啲后边要后边加多个字啊，帮佢啲人吓，好，咁啊下一套，咁就哇，即系初初好大期望啦，呢套叫做《猎杀星期一》，咁就What Happened to Monday 咧咁样，咁啊，即系其实个英文戏名大家听到都应该知道冷口冷面啦，Monday 咋系嘛？ 系就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to Monday 咪要翻工咯，钱啊使晒系嘛，工啊要翻系嘛， 咁啊，你问我就真系俾个啲 trailer 剪得唔好咯，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呢套戏你应该第一你唔好令观众失望咧，你要好清楚表明呢套系一套爆谷片，其实我真系觉得系爆谷噶，佢应该咁讲，佢讲嘅嘢 系 可以唔爆谷。系啊，即系我觉得佢讲系啊，啱啊，咁但系就咁咯。你以为爆谷，但系问题佢系爆谷片嚟嘅，但系佢拍得闷爆谷片，呢下咪大镬咯。 我又预咗佢要去讨论议题喎，佢又反而 系 啦， 唔系我就系咁咯。佢嘅拍法唔系啊，我哋就人人都以为佢系谂住话都唔系一般爆谷啦。 两头唔到岸啊，就 系啦，即系你谂住入到去，喂咁啊望落去都好似未来啦，又有讲一系列拍啦，系咯，咁啊又好似喂有啲喂你拣啲咁有戏嘅人做。肯定啊，即系 喂， 系啊，演员全部有戏噶嘛？你话拣啲影后啊、影帝嗰啲落晒嚟做性格演员，咁啊，梗系喂，梗系有嘢玩啦。 咁要介绍下先，咁啊，主角系啊，龙纹身女孩啦， 冇。 咁佢亦都有做佢嗰个叫阿公嗰个咧，就 就是绿魔啦， 绿魔系啦，最出名绿魔。 咁啊，跟住嗰个女叫做叫女奸角噶啦，系咪算系嗰、那个大大奸角？ 大奸角 嗰、那个叫咩名？嗰、那个其实系咪即系以前做101小狗嗰、那个？ 101.9嗰、那个嗰、那个、那個那個、老妇人系啦， 犀利啊！那个又本身又做歌剧又成，好犀利嘅。咁、那个演技都唔需要怀疑，根本呢班人都演技唔需要怀疑，个个劲。 即系你实力派演员做， 但系咧咁啊，演员出出嚟冇咩好。可以俾佢表演， 系啦，撞唔到火花。咁二来就个情节咧，你玩紧系一人分演七角喎、哦。哇，你呢啲即 系 学阿 Pascal 话斋，物反艺术宣言嗰科艺术片先玩呢啲嘅啫，即系啲咩比利24啊，玩一人啊，拆几多个人， 同乜鬼啊？ 系啊，黑晒啦，黑晒佢。咁啊，你越玩得呢啲，你一定系有嘢想讲，同埋就梗系估佢话都可能好文艺。 俾佢去表现自己嘅演技。 系啦，文艺八卦 个人啦，得唔得？ 系啦，好多嘢做。 角色咧，其实系唔系好分到边个打边个嘅。 系啦，好模糊咯。 即系佢只不过系夹硬用佢啲头发嗰个 造型 嘅啫。 即系其实似一啲动画啊。啲人畫到個個一樣樣，然之後啊，到底邊個打邊個咧？咁樣咁你就係用個髮型啊，嗰啲衫啊， 即 係 足球小將嗰啲啦，係冇錯。 我足球小將好多啦， 好多 好多啦，佢係跟登 set 啊， 係啊，冇錯。 跟登 set 無論係男定女定咩都係咁嘅樣啊。 只要戴咗個太空個頭盔咧，就 認得㗎啦，冇錯。係 啊，就認得㗎。 認配音啦，認配音員咯， 冇錯。 係。咁佢啊啱啊， 知呢個係啊基拉大王咯。 即系角色模糊就紧啦，因为呢啲咧你一定要角色鲜明噶嘛。咁同埋你喂，你玩得一人分演七角，你有意思啊。但系原来佢点解分演七个呢，就因为佢七个姊妹，我都剧透啊，佢七个姊妹系轮住死嘅。咁啊，嗰啲七个嘅出现就爱嚟死。咁而死咧，死得系点咧？佢系砌啲动作场口，一个就跳楼中枪死，一个俾人夹咗啊，剥只眼死啊，不过后屘冇死啊。咁啊，一个就冚包散自爆死，一个就噼啪啦咁啊，剥住嘢啊，唔系剥。播完嘢喺电脑对住死，咁佢其实铺七个，原来喺个即系睇完你先知啊。个失望位就个七个有咩做咧？就原来出嚟为咗 死， 为咗我嚟砌唔同嘅动作场口。套戏咧就我以为佢文艺，我以为佢系有嘢想讲，讲一孩政策。只不过拿咗呢个骨干咧，其实佢拍套动作片喎。佢只不过系想砌啊，点样？哦，知道有 拉晒成个 issue 啊。 系啦，星期一唔见咗啦。咁点咧？因为你六个人分拆星期一噶嘛，六个人分拆星期一就跟住点咧？六个于是嘅姊妹又要谂办法出咗去，又俾人追，跟住然后啊派一个出去，一个又扮住先，嗰、那个又去到点啊？遇到啲嘢，咁啲差佬又知，又要爆佢门，跟住爆佢门啊，走啊，走剩嗰阵时死咗一个，跟住又死一个，跟住呢边走剩一个，嗰、那个牺牲，嗰、那个后屘去到啊入杀入准保度又死一个，咁你遇到最后系一套咁样嘅动作片咁啊，即系爆谷拍法。咁避咗嗱，爆谷拍法，你拍到人造天劫咁咯，算即系收货啊，系咪先？咁就系唔好睇嘅爆谷呢下大王嘛，即系难食嘅爆谷，又系唔新鲜嘅爆谷。咁佢个七，即系个女主角系演技派，你叫做动作啊派界啦。咁你见 佢就唔系喎，你睇佢做龙纹身都 OK 嘅喎。 咁啊系，即系 关事喎呢样嘢， 即系烂仔打得佢又几实嘅。咁但系佢闷就闷在。佢系啦，即系兜兜前前又围剿咁，嗰边又追咁，跟住嗰啲 kick 跨撞，咁即系有啲人唔好睇咯，同埋又唔紧张咯个感觉啊。咁二来就系啦，你啲角色模糊啦，咁我 expect 嗰七姊妹你梗系有啲情感嘅建立啦。咁嗱，你我明嘅，你玩七个系大镬嘅，即系高手先够胆玩咁多个噶嘛，系嘛？你即系强如你话咩反艺术宣言咁样，一个人分拆十个角色，你都 讲系 open bag， 系黑色孤儿。 系啊，系啊，识个嘢。咁，但系问题你都起码要刻画几个啊？你可以 highlight 啫，啱唔啱啊？咁但系问题真系好浮。我其实依刻啊 book 到穿埋桥啦。咁大家知猎杀星期一啦，最后就系星期一猎杀嘅，都系应该叫。咁因为系个星期一去猎杀其他嘅星期，咁就其实就星期一间嘅。系咁啊，讲完啦。其实套戏嘅唯一扭桥就系咁嘅啫。 其实我 但系星期一间咧，系你讲。 如果佢只不过系要怼冧佢其他姊妹嘅话。咁你喺屋企度落毒咪得咯，使乜搞咁大坛嘢啊？ 唔使落毒啦，你带支枪翻屋企，砰砰砰砰搞掂。 咪带支枪都麻烦啦，真系落毒简单啲。 咁啊系，即系类似咯。咁你即系唔使搞咁多嘢。 翻嚟喂，买咗汽水啊，饮啊，咁啲人整咗罐，我搞掂。 系啊，咪咯咪咯。 十分钟完场。 系啊，十分钟完场。咁问题又即系系噶。你个扭桥位喺呢度，咁最大镬就咧，佢好早已经好咗有个暗示俾咗观众知，即系你冇话我马后炮啊！我一睇就发觉有问题就咁咧，佢将斩手指嗰幕拍得太详细， 咁膽小子就係話係個星期四，因為意外出咗去玩滑板，偷走，佢就炒咗滑板，隻手指斷咗。咁因為一個斷手指，七個都要斷。咁於是個老豆就真係消毒，就要逐個斬。 你要解釋翻，因為佢哋咧其實係每人咧就跟住佢係星期幾，佢個名跟住星期幾咧就負責出街嘅。因為咧，即係其實你冇解釋到個背景，啲人唔知道你講乜嘢。 好，咁佢一鞋政策啦，所有人嘅都係掛鞋嘅啫。 等我解釋一下。 好啊，你講。 其實佢係一個未來世界嚟嘅，咁啊，因為初頭係因為呢個糧食問題啊嗰樣嘢啦 ，OK。係。咁啊，總之走咗搞嗰啲基因食物出嚟嘅 ，OK。咁啲基因食物就以為解決咗糧食問題啦，咁就點知咧就整到啲人就有啲基因突變，就變咗豬啊！咁就一胎就生十個啊八個咁嘅 ，OK， 咁啊結果就死啦，咁人口爆炸，咁啊又有糧食問題，咁即係話變咗永遠都解決唔到，咁點算咧？咁佢諗咗條屎橋啦，我都唔知咩屎 橋 嚟啊！呢條 佢係原本就絕世好橋， 唔係原 本都最大嘅， 即係其實咧，你正常一孩政策就你係唔會俾佢出世噶嘛，你一孩啊嘛，咁你咪墮胎咯，係咪？或者你個胎度都整死其他嗰啲咯，咁就搞掂咗啦。佢又唔知點解咧，等佢生咗出嚟之後咧，就話佢話將如果你生咗例如七個或者十個咁樣，咁佢就將個 first born 嗰個咧，即係佢叫做第一個出世嗰個咧，就留翻，即係佢仲要唔知乜要專登去留嗰個嘅，佢有咁去強調嘅。咁跟住咧，其他嗰啲咧就説起佢，即係擺咗去即係叫做嗰啲冷凍睡眠。咁佢就話咧，等佢哋可以解決到其他問題嘅時候咧，佢就等佢哋 wake up 咧，就 in a better day 咁樣，即係之類啦。咁啊，到時再見啦。咁其實佢就冇嘅，講到好美好嘅，其實。 係講到美好，但係佢最膠咧，就係佢哋咧説嗰陣時都六歲喎，點解唔一開波第一個月大就算咧？佢説清佢都六歲嘅。 唔係因為佢要製造後尾嗰個動人場面啊嘛。 係。 嗱，咁好啦，咁佢因為咁嘅原因之後咧。咁但係咧，呢個女主角嘅公公啦嚇，係咯，咁就其實佢都冇講喎，佢老母嘅，佢話死咗嘅，而家出世我咪生佢哋生死啦，生七個仲唔死嘛？咁佢個公公就話唔捨得將佢哋即係去俾佢哋咁樣，咁佢話要佢哋每一個都可以即係叫做有平等嘅機會去長大咁樣，咁結果就收埋咗佢咧屋企度養咁樣嚇。咁就但系咧佢就點樣咧？條屎橋就係咧，咁但係人哋會知喎，咁點算？咁佢就話原來佢哋每一個人咧，因為佢七個啊嘛，跟住佢命名佢哋就係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五到星期七咁啦。咁就每人咧就你咪星期一，你咪星期一出街咯，星期二咪星期二你出街啦咁。咁就其實就一齊扮演緊同一個角色，咁就 用同一個身份 啦，同一個身份，但係其實係七個人嚟嘅咁樣。咁其他日子就你就係喺屋企唔准出去啦。咁啊，總之屋企學嘢，屋企成咁就咁。咁本來都唔錯啊，係嘛？咁結果就發生咗一次意外咧，就係星期四係嘛？就偷走咗出去玩滑板，點知啊整斷咗隻手指喎，翻嚟佢真係金啊，真係係啦。點解唔整斷埋個頭咧？真係係咁跟住結果翻嚟就其他又既然有一個摸手指，咁點算咧？咁呃唔到其他人嘅喎，咁佢就每人都斬咗隻手指嚟，即係叫做要扮啦。咁佢咁講啦 ，OK。 咁而佢係你講， 因為星期一係大家姐嘛，即係如果佢喺佢嗰個其實冇分別嘅村嚟，咁但係村都有即係早出世佢一秒嗰個嘅，咁個叫大家姐，佢就話你要立個榜樣俾佢，咁斬你先。咁佢就唔知點解就好似一路都有個咁嘅心理嘅陰影喺度。 陰霾係啊，陰霾啦。 咁重點就係咧，如果喺佢哋嘅社會個制度咧，原本應該係佢存活嘅， 係。因为佢系记得嘅，佢系喺呢个思想入边记得你一只嚟嘅。 冇错， 即系如果冇事发生，佢系唔系都生活到？所以佢嘅立场佢唔同。 冇错， 因为佢老阿公公嘅关爱令到我嘅人生要七分。 冇错， 但其他啲人又唔系嘛，因为老公嘅关爱我先得到重生啊嘛。咁所以系好有个矛盾喺度嘅。 咁所以咧，去到后来咧，其实发生咩事咧？咁我谂我讲穿咗个真正原因，就因为佢同嗰个石 Q 哥我话好样衰嘅咧，就有路。结果就原来大咗肚，咁佢就开始密谋就系咧，佢要重夺佢自己即系一个个人嘅人生，佢就唔想同佢再分享。咁但系呢件事咧，佢竟然唔系顺序同埋从佢嘅视点去讲，佢就竟然咧系由佢无端端失咗踪，咁而佢其他姊妹就誓要揾翻佢嘅一个古仔开始，咁结果就暴露咗好多中间嗰啲嘅阴谋啊、诡计啊，后边嗰个政府嗰个组织嘅，即系其实佢系一个政府嘅组织嚟嘅，一个某一个机构嚟嘅。咁佢就即係嗰個女人嗰個機構啦。咁其實要暴露咗佢哋其實係幾殘忍。原來佢哋根本就唔係説起咗啲 啲人嘅，佢直情擺到嗰個以為係睡眠倉，但其實原來係焚化爐嚟嘅。 冇 錯，係 啊， 即係成日 焚化 送殯嗰個其實係，即係佢話哦拜拜，咁我哋你醒翻見啦，咁打一支針，但其實嗰支針已經打死咗佢嘅，嗰支針其實毒針嚟，咁跟住就燒咗佢嘅啫。咁嗱呢個當然佢個戲去到最後先影嘅，但呢個先係呢度唔好嘅地方。咁其實佢反而咧，我覺得嗱，佢中間發生咗大陣，就正如頭先不打講啦，一樣 追來追去嘅， 追來追去啊， 可以不理 嘅，死啊咁係可以不理，係。其实我觉得佢套戏咧，如果佢调翻转，系顺遂讲。首先由佢细个，唔使倒叙嘅，唔使成日 flashback。佢 flashback 嘅程度咧，仲要去到 M 级咁多嘅。喂，大佬，其实佢细个都冇发生过啲乜嘢，你唔使讲咁多嘅。 直逼小丑回魂啊！系啊，直逼小丑回魂。 唔系小丑回魂，佢今次冇flashback 啊嘛，旧嗰套啫。 系 旧嗰套 flashback 啫，新嗰套净系讲细路啫。咁其实佢咪好似 M 级咁咯，即系或者姊妹图咁咯，佢讲好耐嘅。咁其實佢細個又唔係一齊溝個仔，又唔係一齊追過譚詠麟，又唔係咩咁，佢講咁多做咩？佢成日喺屋企嘅啫嘛。咁其實嗰度你不如開頭就直情由佢細個開始做順序，咁啊做一段先。咁我哋明啦，跟住佢已經三十年後已經係長大啦。咁逐個講，跟住你真係講下星期一咧，真係愛上個人，而又真係發覺自己即係有咗點算咧？咁佢就開始萌生意圖，就想。即系消灭其他嗰个姊妹，但系咧呢、這个过程佢好挣扎， 系啲挣扎咁， 会唔会咁好睇啲啊？ 跟住可能又有个姊妹， 其实佢都唔舍得嘅，其实佢都落唔到手嘅。 同埋你七個你有啲戲做嘛，你唔想另外嗰六個咁浮咧，你變咗你啲橋段要去到，梗係你呢件事發生， 咁你中間咧可能有啲咧係好深明大義，算啦， 係啦，會幫佢或者會支持佢，甚至乎有人會自殺嚟成全佢咁樣，咁你變咗個氣味喺度咯， 好睇咯，你 係啦，你變咗。個主打就變咗，因為就變咗而家咧，七個只不過係一個被追擊嘅對象。咁你雖然你同場畫面會出現喺度被，你都係留於一個打嘅角色啫。 仲有啊， 變咗七個你冇耐心戲嘛？咁你七你要出 嘅時候啊，我睇到有留過手啊。 係。 冇啊。 係咯，即係你咁你一出七你梗係你七個入邊嘅博弈就好睇過你而家純粹嗰七六個都係被追被殺嘅角色，仲要逐個殺，到最後先知道最大敵人。 本個故仔你都衍生七個完全唔同嘅男， 咪咯，係咯，幾過癮啊！咪咯，你嗨好多啊嘛， 本度好過癮啦，係啊， 咪咯， 係啊，可能甚至乎嗰星期一佢想啫，但係其實佢自己都做唔出。 係啦，佢或者殺到嗰下又猶豫咁樣，跟住衍生好多嘢又得，係咪先？咁你變咗就嘥曬咯，你變咗流血 啫，係 係咯，直頭變咗直頭腦殘動作片，仲要哇你嘥咗咁多個影頭。 佢愛上嗰個對象咧，你俾少少少少說服力我。 其實嗰個我想更正翻嚟，佢唔係警衞，佢喺如果喺現階段嘅香港咧，佢係人民入境事務處職員。 即系啱啱反手咗人哋嗰个某英国嗰个人 系啦，诶嗰啲关口嗰啲系啦，仲要胡须密骨，就个样咧又都好，你问我系咪又唔算好样衰，不过就平庸咯，即系肯定冇人会 叫佢男主角，都系非常之样衰，即系总之你同我讲呢个男主角咧 ，Oh my God， 系啊，即系我系冇办法接受得到嘅 ，OK， 即系 仲要最后。最佢忽然正義呢下先大鑊嘛，最後無端端一齊打喎 ，Avenger 咁打喎， 真係 即係獵星嚟喎，係咯，咪攞曬頭喎。 係啦，咁啊，即係佢其實係鋪得咧，即係為咗扭橋扭橋，其實佢順序拍咪好好睇咯。係，佢有咩好扭啫？其實你成打開天窗，你講俾我聽，佢諗乜嘢？其實佢真係好想係自己擁有自己嘅人生。好易明啫，呢样嘢唔难明嘅，根本好简单。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喺呢个咁嘅制度之下，佢七个系唔能够有拥有自己人生，七个只能活一个嘛。咁点算咧？咁呢个挣扎其实本来好好睇，好好睇嘅。但喂，佢搞到变咗可以拍到变咗唔好睇，因为佢攞咗个错误嘅位。系就系、是、星期一竟然系同个老女人就签咗约。就係、是、話要即係要殺死曬佢啲姊妹。頭先阿新年都覺得啱啦，殺死啲姊妹何須用刀？ 係 咪？真係嚇、啊，黑旋風忍者係唔使用劍噶嘛？你既然佢想去殺佢哋，根本真係落毒或者真係好易嘅咋？咁根本就唔需要咁樣搞到大戰啊，搞到爆 炸。仲要養喎、啊，係咯，仲要養喎、啊，因為佢個 concept 係佢直頭養咗，佢揾嗰啲特工嚟殺佢哋噶嘛，特工個目標係要殺佢哋，咁咪使咩咁大費周章咧？係咪？ 真係好誇張。 要動刀槍咧？ 咁你自己都唔 make sense 嘅，咁你不如就讲佢系一个个人嘅行动，佢系真系好想有拥有自己人生，咁但系到底点样做得到咧？咁呢个挣扎位好好睇。嗱，其实呢个咧就系黑色孤儿佢系有嘅，佢初初咧就系讲佢突然间发现咗呢个世界有好多同佢一样样嘅人，但系呢啲人咧嚟自唔同世界、唔同地方，所以佢哋咧有啲唔系讲英文，有啲有唔同背景，有啲已经系结咗婚。咁佢点样好睇咧？黑色孤兒就因為佢每一個角色嘅背景唔一樣，你需要嗰個女主角咧好犀利，你直情同場演出啦。首先就要有，同埋咧佢仲要可以演繹到咧一個完全唔同背景嘅人啊，嗰、那個感覺。咁個師奶咧就好怕事嘅嚇，咁就有一個咧唔鬼記得佢邊度咧，好似蘇聯啊，定羅馬，定係烏克蘭啊，都過嚟嘅女殺手嚟嘅，那個癲嘅，即係佢成日以為咧為神執行正義，佢成日覺得嗰啲同佢一樣嗰啲人係魔鬼嚟。咁即係佢有好多個呢，跟住有一個人係行政嘅，喺佢嗰個壞人組織裏面，佢係有 ranking 嘅，即係好多個角色，佢每一個都唔同嘅，可以做到。而佢每一個唔同咧，你唔會搞錯嘅喎。你睇嗰陣，你好分得好清楚邊個係邊個。佢演技係真係冇讚錯，係神演技，係正好犀利。同埋佢每一個有唔同口音嘅喎。係。當然佢有啲講英文，佢有啲講英文嘅，就佢係講英文啦。但係佢講英文，佢講嘢嘅方式係唔同嘅喎。你咁你都可以分到个角色谂啊几厉害，嗰个电视剧嚟嘅啫，大佬。如果呢套嘢唔系咁犀利，就唔会有几套呢啲电影去模仿佢。而呢套就系模仿佢嘅其中一套啦。咁今次你仲揾嚟龙纹身嘅女孩，喂，讲真，佢演技当然本身都唔弱嘅。咁点解今次表现咗出嚟系咁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几失望。因为原本个戏桥咧真系谂得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要。用呢個戲橋再玩多一次黑色孤兒，咁佢都叫做自己有自己個世界觀啦。咁啊，中間如果探討咗到底，即係如果多幾個空，即係其實佢呢度就 twins 咁樣生出嚟，但其實咪即係同你講空人係一樣，同上一個禮拜我哋講緊呢個2049係嘛？咁嗰啲 replican 其實你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啫嘛。咁 都係想揾翻身份啫嘛。 佢哋有冇生存權？其實都係問緊呢樣嘢啫嘛。咁呢個空出嘅人應唔應該有自己嘅生存權咧？即係就算佢係空。咁呢度直情唔止係唔係空啦，佢係 twins 嚟噶嘛。嗱，咁當然呢個可能你可以楞翻去啊，一個納粹嗰時咪有個叫做死亡天使咁嘅醫生，其實佢哋嗰時都做嗰啲實驗咧，係唔知點解咧，佢嗰條村入邊啲人咧，全部都係 twins 嚟喎。係，咁即係話咧，佢曾經係有個方法，唔知點解可以令到啲人咧係生啲即係幾胞胎。咁呢個係喺歷史上真係發生過，但係唔知佢做過啲乜嘢，呢個秘密嚟。咁所以咧，呢件事本來係一件。几有趣同埋好值得争议嘅嘢，咁亦都掕到去，即系我哋中国人睇，佢哋更加奇想啦，就觉得佢套戏系讽刺紧佢哋一孩政策啊嘛。其实人哋可能根本就唔知道呢个世界有个国家一孩政策嘅，即系我怀疑写嘅人未必太过， 肯定系我都觉得 未必太过知道添啊。咁但系一孩政策嗰个问题，其实咧就唔止系一孩政策，第一就的确 人口膨胀咁解， 一孩政策咧，其实事实上有好多人超生。即超生就係生到我一個，佢哋叫超生啊嘛。咁超生啊，超生叫做。咁超生點算咧？就揾啲未有細路嘅親戚朋友咧， 揾人認頭咯。 認頭 係話係表姐啊， 係佢個仔，話 係 個女。 係啊，全部都係噶嘛，全部都係自己有表啊嘛。但係點解大陸好多表啊嘛？ 但 係 其實嗰啲表咧就係今日自己親生。係 啊，咪咯， 兄弟姊妹。咁一嚟係呢個問題咧，二嚟佢哋真係有好多嗰啲咁嘅。即係一啲咁嘅組織咧，係會捉你去逼你去墮胎。咁其實的確係同呢套戲有好多位係相似嘅，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呢個 issue 好可惜喺呢套戲入邊咧，只係變成一個背景設計。係 啊，背景設定 浪費曬嘅。係 啊，最慘佢連講都冇講啊，即係純粹一開波個大橋，跟住最後講啊講咩咪追。只不過哦，有個班特工要殺一班咁嘅人咯，咁而嗰班人咧，其實佢係未七胞胎，佢係定還是一個七個唔同嘅姊妹，冇意義噶，因為佢都係逃生啫嘛。你佢只不過識一個逃難者嘅角色，跟住就逐個死咯。 佢將所有 好低咯個檔次， 嗰啲嘢咧，佢喺套戲入邊就變咗冇意思啊！即係嗱，佢切咗隻手指啊嘛，咁個套戲變咗做有咩關係咧？原來就有一次開槍咧，就因為原來嗰啲槍啊，都係要用指紋嘅。 系指紋， 即係佢有呢個安全系統。咁佢結果就將嗰個俾佢打低咗一個特工嘅手指，就切咗駁落自己度。駁落意思即係揾膠紙黐住咁駁落去啊。咁佢就攞嗰個手指嚟，或者因為佢掹雞嗰下要嗰個手指紋啊嘛。咁就令到佢可以用到佢哋啲槍。但係同埋嗰次咧係肥咗一陣間嘅啫喎。就冇嘅咯。 即係佢冇嗰條女後屘咪死咗喺嗰幕。 係啊，咁佢變咗原來切咗隻手指，最 最有用就係原來就可以搏 手 指開。係 啊，搏 手 指，即係要諗。 拉咗呢個鐵手指嘅本來個意思。 係。 本來個意思其實就係因為我係星期一。 系个手痕 嘅，就本来四肢齐全嘅，就是因为我多咗几个姊妹，而佢哋嘅犯错，而我都要俾人切手指。 同埋呢只手指喺第四星期四嚟计，咪觉得系一个负咯，即系负咗佢哋七个嘅一个象征咯。咁而嗰幕就 本来系好紧要噶， 系好鬼嘅关键噶嘛，其实，但系 呢度就 反而 轻轻大过，变咗点冇咩关 系。系咯，同埋我头先我补翻我一早。估到星期一是有問題，就因為點解咧？就因為星期四係做 leader， 咁佢特別 highlight 星期四。點其實點解星期四做 leader 咧？就因為其實喺佢個人生入邊，星期四係第一個人翻學噶嘛。即係其實星期四，因為佢老大有 Monday 啦，但係禮拜四係 leader， 就因為禮拜四嗰個人係佢翻學嗰日可能咁啱禮拜四啦，所以佢星期四第一個人可以出去呢個世面咯。咁佢有啲咁樣嘅鋪排嘅，咁所以星期四整體七個嚟嘅都係成即係叫當係領袖管住。个屋企咁样啦，咁但系问题个 Monday 嗰个位就系，因为 Monday 系第一个俾人斩手指嘛，佢又 highlight Monday 斩完之后嗰种即系望翻星期四嗰个仇恨位噶嘛，咁即系我都佢又一早讲咗置咗喺呢度，咁你问我星期一唔见咗，跟住有人杀佢哋咯，咁当然你话扭桥，我唔知道，即系叫以为礼拜二嘅嗰个，但系原来系礼拜一，咁但系当我一知系礼拜二啦，咁系人都知系礼拜一啦。 星期一咧，其实佢系象征紧建制嘅。 系。 其实咧，星期四咧就正系象征紧反建制嘅。 系。 咁其实星期四个嗰、那个佢个性格就系佢唔会跟一啲规矩，所以佢就点解会偷出去玩玩反？佢根本就唔会理你。你话唔俾我就唔做噶啦咩？即系你话要杀晒我哋，我哋会俾你杀咩？咁佢其实就系一个唔会服从喺你个佢觉得唔合理嘅一个嘅一啲嘅即系制度啊嘛。咁其实星期一咧。佢就一个好服从喺一个即系佢一啲规矩上面嘅一个性格，你可以咁样去理解。 佢亦都系喺呢个制度入边最有成就嘅人咯，即 系喺呢个 游戏规则 最大嘅 conflict 嚟嘅。 系 啦，喺呢样嘢做喺呢个戏入边，佢系冇真系去表达到出嚟噶。 系啊， 你要自己去分析翻出嚟就系咁咯。但系你睇佢冇讲噶，咁你系咪嘥咗咧？ 咪咯， 即系你俾我会顺序讲就算咯，即系套戏其实唔需要留咁多桥嘅，其实顺序先好睇就系你讲翻佢哋嗰个心路历程，咁而黑色孤儿咧，佢哋最后就系由初头大家你杀我杀，佢反而开头系你杀我杀你啊， 系， 佢最后去到最后嗰季最后嗰集，佢哋全部姊妹坐翻埋一齐，可以即系大家叫大家做姊妹。即係係 plan 翻曬，真係做翻姊妹， 再打翻個組織。 但係其實調翻轉打完個組織，已經俾佢破解咗啦。因為佢哋住埋一齊，即係過新嘅生活。咁佢哋以前係你殺我殺你嘅，但係竟然可以咁坐埋一齊。仲有你要搞清楚，佢哋從來都冇一齊長大過。因為佢哋喺唔同地方度出世，唔同家庭出世，都冇其實冇乜相同嘅嘢。用語言都其實有啲問題，因為有啲唔係講英文嘅。咁但係佢哋竟然可以。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空出来的嘛，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就刚刚跟这一套猎杀星期一刚刚相反，这班姊妹是由细到大的，但反而他们就即最后你杀我杀你，但当然你杀我杀你 是主要是星期一啫， 即系一个杀， 但我觉得咁都不够精彩，因为不如七个互杀好看一点，如果他要这样玩就是吧，他不如这样，他不如各直情啊，是啊，李连杰那套呢对温啊，就是 对温对温系， 嗱你俾我你要这样玩咪得。我是那个101小狗那个大奸角嘛。好。我现在我违反我原本的制度就是留返个大就是叫做 最强的留低我俾个擂台你回头。 冇错啦即是我不要 first spot。 仲要七眼灯冲埋去攞武器嘅。 七 加 game 嘅。最后嗰、那个你就可以留低。喂有冇好睇啲呢 咪囉。最后我话我俾个 fair game 你哋玩， 嗱咁都好睇啊，咁都可以好睇喎，咁佢咪理晒我杀你，但系可能中间有啲我唔想去杀自己姊妹，你杀我啦，喂，咁你都有嗰个博弈喺度啊，而家就 系 根本得一个人反啫嘛， 系啊， 即系唔系佢又唔系反喎，佢系想即系想行翻嗰个正常嘅制度，就系杀晒其他嗰六个啊嘛。咁你得一个，咁你咪变咗两，你得翻两边，咁又唔好睇啊！你既然有七个，你有七个立场，一定要玩。佢根本嘥晒成个古仔，本来我设定系唔错噶，系啊。咁但系佢个 材料就攞啱，材 料好，材 料有新鲜，煮法煮错咗。 系 啦，即系你，人哋系炒嘅，即系几条靓鱼你清蒸嘅，佢系拿嚟炸。 炸完仲要啊，哇冇賣相，求其斬埋一碟，咁啊塞落個漢堡包當魚柳包咁樣，就錯曬啦呢套嘢就。 即係人哋俾個最正嗰嚿拖羅你係嘛？ 係啊。 跟住你話哇都唔知咩嚟嘅，即係你酒店冇搞錯，啲魚生勾勾攞出嚟俾人食，有冇同我炒熟佢啊？咁啊兜魚球俾我啊咁樣，即係咁咯。咁啊但係兜魚球都仲好食啲，整魚蛋都幫我剁剁成魚肉啊！我想食釀青椒啊，同我釀落個青椒度，哇！唔係咁嘥料啊嚇，咁呢套戲就有少少咁嘅感覺咯。咁同埋，我覺得佢嗰個講故事手法都，即係佢呢個故事砌得唔好啦，但係個講故事手法都唔係拍得咁好咯。係。咁所以有時真係唔係個故仔最緊要啊，係講故仔嘅能力。 手法咯，即係呢個導演啦。 冇錯，手法 咯。即係導演編劇都錯啊，其實你問。 有啲係嘥咗，本來個 issue 好有趣，本來好有趣。 系啦，我即系几有期望。即系你问我，我人造天劫我冇期望，因为睇都知道 噶 喎。系啦，除非知啊入到去翻个有惊喜个爆谷出嚟好睇喎。呢套咧就预咗佢有嘢讲，哇入到去原来爆谷，但系系一套唔好睇嘅爆谷，哇瞌晒眼瞓，我打晒。 佢其实讲唔到嗰个问题，咁冇意思噶。即系其实你本来应该就系带我哋去谂，系，应该即系人应该有佢嗰个自己嘅独特嘅一个生存权，即系嗱，佢其实佢本来系表达到，因为你话就话七个系 twins 咧，系咪 twins 系七个都会系一样嘅性格先？佢呢度就表达出嚟就话唔系咯， 系就话唔系啦， 系啊，七个其实都唔同嘅特质啊嘛，咁其实佢系七个唔同嘅人，咁你唔好逼佢去过一个扮成同一个人嘅人生啊，其实本来好好喎呢件事， 系 啊。好好噶，系啊，同埋佢中间又讽刺到某嗰啲嘅即系制度啦，即系唔系净系一孩政策啦，系好多嘅一啲即系你强行加诸喺人哋身上嘅一啲嘅政策啦，吓、啊、咁其实讽刺咗好多嘢啊，本来好好睇啊，即系本来应该系好嘅反烏托邦电影，但系竟然搞成咁，真系嘥咗。不过讲多句，补翻呢个其实唔系喺戏院做嘅呢套戏，其实系 Netflix 嘅一个 即系好似玉子咁嘅， 其实系噶，其实呢套戏系香港先至会喺戏院做啊，好反而调翻转，咁、okay. 我反而觉得其实应该系调转上次玉子喺戏院做咯，因为嗰套我又觉得而家戏院做系好睇嘅， 好咯，我 睇咗啊， 有场面啊嘛， 差噶系啊，但呢出其实一般啦，系咯，咁都冇啊，《死亡笔记》咁差嘅，咁我又觉得，即系《死亡笔记》都 哇，你话我拿呢啲垫底，咁你又要数到 Power Ranger 咯，系咁计。 咁我覺得《死亡筆記》可能舐過 Power Ranger， 如果你喺院做嘅話，係咯，咁但係我驚舐過啊，大佬，係咯，應該舐過，係咯 ，Power Ranger 都雖然都差，不過哇，《死亡筆記》真係，我都唔知零分嘅啦，應該負嘅啦，要係咯，俾唔到分嘅呢度要扣，咁但係 Netflix 就似乎係原來都真係。 系都得喎，定还是佢屈服咗咧？佢自从玉子俾啲软箱杯葛之后，会唔会熬底咧？ 唔系得啊，但系佢而家慢慢好似都收埋啲戏，原来都有啲问题。咁只不过可能玉子系即系比较做得好啲咁咯，即系咁。但系原来其他戏可能都系有啲问题嘅。咁如果唔系，都照计应该戏院做啦，系咪？咁系咯，点解会卖俾佢咧？咁系咯，即系你睇过啲星个排头都真系应该 sell 到，但系。即係當然，可能佢哋睇個片就覺得有啲都係爭啲啦，可能係咁，我唔係好清楚，係咯。咁可能啲人或者當喺電視睇，咁佢咪冇咁高要求咯，會唔會咧？係。我覺得呢套就算電視睇都悶嗰啲，係。 本 身唔係太過。咁你喺戲院睇可能真係好猛㗎啦，會睇。 差，直頭差！我呢套評價真係差，因為最大我成日咁講，你預咗係爛片，我會調教翻爛片嘅心態。咁我預咗佢係好片，但係佢爛片， 我就唔敢講係爛片。佢我覺得佢有種失咗控嘅一個嘢啦。但係佢裏邊唔係話製作渣喎。嗱，你叫佢做翻嗰個未來世界咧，佢嗰啲屋啊嗰啲嘢咧，佢有啲係 key 噶。係 啊，見到 佢仲有啲奇怪嘅建築物㗎。咁同埋佢都成日好多嗰啲，頭先你講個手掌有電，即係 有 光走出嚟啊。 咩手掌電？ 佢冇偷雞㗎呢套戲其實。係啊，佢拍得唔係咁，我攞錯咗個位啊，係。嘥曬，真係嘥曬，本來唔錯嘅一個議題，係啦，就係咁啦，就係咁嘅，係啦。咁我補充嗱，得新年點樣補充先？等新年講埋。 新年睇有冇？ 又係要講翻個導演啦，嚇咁啊拍過啲咩咧？咁啊嗱，佢呢度話咧有一套就女巫獵人啊。 喂，但係女巫獵人都唔係咁差啫喎。 其實叫咩？格林雙俠啊，獵巫世紀。 系咪啊？咪啊！ 我知边 手搭啊？边个位 啊？系啊！ 而家做女边个添，系咯，即系佢两兄妹啊嘛， 系两兄妹咁 都唔系咁差咯，嗰度 系还可以咯， 好似 系，即好似吸血鬼猎老诶林肯嗰啲嘛，好似 差嗰套 OK 嗰时都系 差， 系咯 系 咯，唔差噶。 但佢話咧，其實佢嘅成名作咧係另一套，就係叫咩《下雪總比流血好》呢、這個，我諗應該唔係香港譯名嚟，香港可能冇上呢套嘢。 嗯 ，OK。 咁係講咩嘅咧？係講話有七個醫學院嘅學生咧，就打呢個納粹殭屍嘅。 跳咁溝嘅。 係啊。咁似乎佢呢條友咧都係拍啲溝片比較多嘅，咁佢同埋第一套啊，喺呢、這個飆殺令嘅有個翻版嘅叫唔知 Q 呢、這個唔識讀啊咩 B U I J O 係啊係玩嘢嘅，咁同埋呢套嘢拍個續集嘅，係啦係啦係啦， 明白。好，咁即係佢拍親啲嘢，以前都係有啲魔幻嘅，即係反而今次就唔係，就變咗科幻咁樣。係 啦係。 唔係啊，其實冇啊，個戲其實自己本身冇問題，我攞個位怪咗啫嘛，係咯，其實本來唔錯噶，係啊，係咯，嗯，咁有少少失咗準啦，總之係咯，嗯，咁啊，可惜。 好，就咁，喂，差唔多啦，我要準備下，即係聽日啊，網聚啊，冇錯。 係啊，冇錯啦，咁大家仲未報名嘅，喂，唔係喎，我哋會唔會出街嘅？大家已經係過咗個聚會啦，已經。 係，應該係啦。 哎呀，咁就冇办法啦，咁大家其实可能听到一阵咧，我哋已经录低咗个网聚嘅一啲嘅片段同埋录音啊，咁大家都要听翻啦。咁今次我哋会讨论咗好多嘅唔同嘅话题嘅，因为将会系啦， 嗯， 冇错。 咁样，咁大家听埋啫，其实即系今集应该系唔止得今集嘅，系应该系有嗰啲即系有啲愣住，其实就系个聚会里边嗰啲讨论嘢啦。 系， 冇错。咁同埋听日我诶，即系我哋贵人招风雨啊，好人唔搞网聚，一搞就疑似打风啊。咁我哋 啊， 风雨不改嘅，除非真系好即系旺角 啊，战狼三百搞搞佢咧。 系啊，即系除非天气兵器弥敦道气爆咁嗌啫，如果唔系会继续嘅。 打俾阿李嘉诚，叫佢开李氏力场咪得。 但唔系啊，李氏力场礼拜日系会开放噶嘛，不嬲都 唔会闩嘅。 佢但礼拜一啫嘛。 我叫佢开翻得唔得？ 系 咯，我试试啊，睇下佢睇到制唔制 ，OK？ 我即管叫佢开翻理事力场听日 ，OK？ 咁啊，大家起码就算唔系嚟我哋度，都入得去玩啊嘛。最冇瘾就星期日打风啦，大佬。 系啊，蚀咗，系咪先？系啦， 理事力场应该改开逢星期日开动，系啦，千祈唔好星期日打风，系啦。好，咁睇下听日咩情况。咁我哋又唔系翻工啊嘛，咁所以其实如果实质个情况唔系咁 bad 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出嚟嘅，系咯。即系好多时打风，大家都照出嚟，又睇戏又剩。咁我哋都系室内嘅，我哋唔系烧热食啊嘛。 同埋旺角啫， 系啊，所以放心。系啊，即系除非你话交通已经去到好 停晒啊，地铁都停埋嘅话啫。 如果唔系都照去噶啦，我哋应该都系，会唔会系咁啊？ 系啊， 睇情况，留意我哋系。 好啦，留意个 group 啦，冇错，好。 好嘅。 咁我听见大家下个礼拜就哇系咩我都唔知道下个礼拜有咩做喎、啊。如果系 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就咩啊？呢台系咩嚟？ 科幻嘅啫，因为人造天劫咧原本系十月十九嘅，我咪上个礼拜咪报咗，唔系今个礼拜做，佢临时抽咗，即系又变咗今个礼拜 抽报系啦。咁系 我下礼拜有添，喂苏啊，唔系苏咩厮杀密室啊？Escape Room 啊， 哦 哦哦，咁另外仲有梳系咪咧？梳 哦，高海玲嗰出系， 十月廿六，梳啊廿六， 咪真系嗰出啊？系咪真系？ 系啊，高海玲出， 系咯。 跟住冇啦，即系你真系冇，咪解忧杂货店咯，解忧杂货店唔系科幻，不过其实科幻嘅，解忧杂货店。系啊，但系佢系话系东野圭吾最感动作品嘛，佢个宣传系。佢係寄信寄咗佢過去啊，咁啊即係都科幻嘅。 哦，即係有啲韓國愛情片咁 啊。係啊，捉不到啲戀人冇科幻嘅，冇錯。不過就講佢人生啦，即係講討論人生議題。另外仲有套咧比較好交嘅國產嘅《空天獵》啊，即係《戰狼二》啲朋友，不過講空戰嘅，即係國產嘅飛機噴射機，又講點樣救人。 聽到以為鬼戲啊，啲空戰嘅空，唔係《 空天獵》。系啊，即系《战狼二》啲朋友 有边个做噶？好似都有啲好多星噶喎，好似 都劲啊，好似唔会有景甜啩？唔知喎，咁未睇下先知喎，真 系。 系咪都有 周迅 又定嗰啲啊？有边个啊？范冰冰我 范冰冰系范冰冰啫，我都系出范冰冰要。 其他啲好食噶， 好似又系出一出嘅啫，听讲其实 应该系咯， 系咯，即系又系撑一撑个卡士咁样。 喂，另外仲有啊，不過又係廿六號啊，其實有套《陰陽路》啊，又有戲上啊，上半常在你左右啊，哇，有字有古天樂、張智霖喎、啊，陳呢、這個就咩？都廿六號先上。 好，好，好，好啦，咁睇下啦，睇下個禮拜仲有啲咩啦，係啦。 好，冇錯，下禮拜 我哋未完嘅，一陣間不打走，我哋仲補多少少有啲新番啊，即係有啲動畫新番要介紹少少啦，係啦。 好，收到，我走先。好，拜 拜。唔該曬。講個卡通，即係有咩新番之前，係咪？喂，我補翻少少先。咁就係呢、這個阿夏凡上禮拜介紹嗰度啊，咩散步侵略者係嘛？係， 冇錯。 咁同埋阿 Gifted 啊，即係嗰套啊 H 名嗰套。嗰套啊，其實都叫再睇一啲集數啦。咁呢度講少少啫，因為呢個阿新年未睇啦。咁我簡單講嘅啫。咁啊 ，Gifted 咧，即係嗰個叫咩啊？天賦異能啊，天賦二品啊，係唔知佢譯做咩啦？正主 X 名嗰個電視。喂，咁第二集繼續好睇嘅喎。咁啊，講下原來阿冰咧，即係阿冰即係阿支持咧，入邊啊。咁啊，冰就因為佢上次咧，即係要 hold 住個 portal 咁耐啊，咁結果就令到佢即係原來佢頂唔順。咁如果就暴走啊，咁啊直情个人就系休克咗，咁但系咧佢嗰啲 photo 咧就乱咁开，系啦，咁乱咁开咁啊争啲啊，搞到佢嗰个大屋都即系烂晒咁滞，咁同埋佢成日乱咁开啦，咁啊有时又喺条公路度，咁啊搞到啲车突然间撞埋嚟，都会噶，即系撞入去佢间屋度，系啊，咁但系点解佢成日开亲都成日楞咗去嗰条公路咧？佢就未讲啊，咁其实应该有啲关系嘅，同佢过去咁啊。咁樣啦，咁其實人物就差唔多，主要都係出返嗰啲啦，咁就多咗個監獄裏面多咗個好似敷咗 mask 咁嘅嗰個女就好似有啲泥搭咗個身，咁我唔知個咩角色，因為我問過後面佢都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監獄嗰邊就係因為嗰個發光佬嗰個即係慈禧王個女啦，嗰個就俾人捉咗嘛，咁上個禮拜我哋先講完話，且嗰啲頭髮色都唔跟個漫畫，咁唔係，原來佢一洗一沖涼咧，佢原來係染咗髮，即根本就唔係黑色，佢就係綠色頭髮嘅。咁但係佢綠得嚟就即可能你平時咪覺得佢係黑咁咯，但係佢啲陽光之下咪見到有少少綠咁咯。我都講咗佢係戴顏色，而唔係佢好似戴咗個假髮咁噶嘛。如果唔係冇假咯，係咪？如果成個頭綠色咁，係咪好似一 poppy 噶嘛？成個頭粉紅色噶嘛？咁唔得啦，係嘛？咁而家嗰個阿冰都係佢有光影到個頭先，有少少紫紫地噶嘛，即係紫粉定粉紅，佢唔會好似阿 poppy 咁嘅粉紅噶嘛。咁佢啲就好似個俾個感覺咧，就真實啲，即係佢係帶少少顏色，就唔係話成個頭色就好似假髮咁嘅。咁我覺得呢個真實感做得唔錯咯，係啊。咁同埋咧，今次個特技咧。即其實主要我都係講翻呢啲啦，就係佢咧開 portal 嗰陣咧，其實佢真係喺現場咧係會打翻一啲同樣顏色嘅光啊，即係粉紅色咁去翻個場景同埋啲人度，咁你就覺得個 portal 唔係揾電腦 key 咁就咁假咯，咪即係等於你開光劍咁啊，光劍有色噶嘛，咁唔係應該個人都會照到你紅，會照到紅綠，會照到綠嘅咩？但你知以前就冇整噶啦，即係怎 key 條光咁咪假啲咯，係咪？即係就算你之前又係開親啲咩光，佢都唔記得喺個真人度打翻佢色。但係佢呢套咧就做翻曬落去嘅，只係都電視劇啫。但係佢呢啲即係仔細位啊，佢有諗到。咁所以反而就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唔錯喎。今次呢套即係呢套劇啲嘢係啊，即係令你感覺到佢嗰種能力嘅運用啦，有個設計啦，第一個設計，第二嗰啲同環境成樣嘢，佢都全部可以。即系谂翻个关系喺度，咁呢啲唔错咯，我觉得即系啲细位啊，谂得几好。咁同埋今集就唔止系佢哋啦，咁跟住个发光佬又同阿即系女小学姐弟个阿妈就去咗攞，即系要攞啲药物啊。咁佢话打咗嗰啲药咧，咁阿冰就可以稳定翻嘅。因为其实最紧要佢个人个身体状况稳定翻，佢咪控制翻嗰啲波涛咯。如果唔系，咪一路暴走。咁佢個人都係正常人嚟嘅啫，咁佢咪需要翻即係一啲基本嘅嘢咁啦，咁佢要走去醫院度攞咁咯。咁我又唔知佢攞嗰啲藥係現實有冇啦，定係專登貨而變人嘅，有機會係咁，但係唔知佢啦。咁總之佢就去咗攞，咁嗰度又即係叫做好危險啦，爭啲又俾人發現，佢哋又捉埋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第二集都仲係幾好睇嘅。咁點樣佢哋嗰兩者，但係個老豆咧又點樣明明俾人拉咗啦？咁但係佢點樣擺翻佢哋轉頭？即係點樣逼佢哋？即明明你得弱勢，但佢點去搶翻個強勢，咁都做得很好睇喎。咁呢啲就唔關超能力事啊，係真係佢一啲角色嘅表現。咁整體真係，我覺得呢套嘢咧係暫時咧，如果以改編漫畫嘅超能力片啊，呢度拍得最好嘅一次。 嗯， 即係電視劇效果最好嘅一次。咁如果你唔計咧，即係計所有超能力咧，咁可能好即係同佢有得揮嘅，都係之前嗰度 Alpha 嘅啫。 係， 即係嗰時我哋咪讚得好好睇嘅，即係話係佢哋冇著超人衫，但係係一個超人嘅故事，好好睇噶嘛。其實拍得住咯，係啊，所以呢套係叫做拍得好嘅一套，即係講超能力嘅一套電視劇，真係大家未睇真係要睇，好好睇，係。咁啊，今集就阿 Stanley 就冇出場啦。OK， 咁正常嘅。 OK，咁但係其實佢係 producer 嚟嘅，有份，所以。都原來正常嘅，佢出下場嘅，咁繼續好睇嘅今集係啦。咁但係如果之後唔再係即係 X-Men 導演自己操刀，會唔會跌 walk 就未知啦。咁但係暫時佢就係用咗兩集時間咧，佢已經將所有最重要角色即係已經鋪排得好好啊，即係個介紹出場，咁所以就已經即係已經俾咗個位，你繼續啲人再發揮啦。咁可能後面就算佢描寫得冇咁好都好，其實都唔會甩到去邊係。咁所以呢套劇大家可以睇啦 ，OK。 系。 咁啊，講住咁多先啦，因為得我睇咗啫，係 OK。討論唔到住 ，OK。咁啊，大家睇。咁啊，另外下凡嗰度咁啊點咧？啊，散步侵略者咁啊已經做到佢話，佢即係原來咧，佢嗰、那個工廠嗰個老闆娘就走埋出嚟啦。咁佢都發現就下凡係唔會俾佢哋吸到嗰、那個，即係佢唔會可以攞咗個腦裏邊嘅概念嘅，整唔到嘅。咁同埋整唔低佢嘅，因为原来佢哋唔只系可以就咁掂人个头嘅，佢可以原来咁行过已经可以吸咗你嘅。咁佢哋可以一路行，因为啲人跌低嘅，原来可以。咁佢而家已经讲到咧，原来政府已经知道咗呢件事噶，唔系唔知嘅。咁佢已经有啲部队咧，原来去对付佢哋咁。咁而家佢哋就话叫阿夏凡去加入佢哋，同佢哋去斗，就系咁啦。咁同埋佢哋捉咗嗰个医生，就话要同佢哋谈判，就话可唔可以共存？系，咁就讲到咁啫。系。咁大家睇啦，咁我就觉得呢啲如果你睇得多嗰啲咁嘅绝世天劫嗰啲，睇到厌咧，即系呢种侵略者其实系更加有趣，即系其实佢系冇任何嘅特技，同埋佢系怪到你系都唔知佢系咩嚟嘅，即系原来同埋佢而家都讲咗，原来佢哋系上身嘅。 哦， 即系其实医生系有真人嘅。 咁样 系啊，咁其实佢都系占咗佢嘅身体嘅啫。咁佢哋真系好似鬼咁咯，即系唔知系咩嚟嘅，可能一种系咪一种精神嘅存在定咩？定係佢用科技去做，唔知佢冇講。OK， 咁但總之呢套戲入邊咧，佢哋冇出現過任何你見到嘅特技嘅，係。 嗯。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種表現咧係其實更加有趣咯，對我嚟講，係啊。 OK。 係啊，如果你下下追求睇特技嗰啲人就唔啱睇嘅，但如果你睇一啲故事咧，呢、這個故事係更加好睇嘅。 嗯。 因為佢真係講到啲人嗰種恐懼啊，講到呢啲嘢。同埋佢更加神秘啊！即系佢嗰个存在系，其实有啲似卡多咁啦，即系你都唔知佢咩嚟。 系啊系啊，我听 即 系 呢样嘢好睇啊！ 咁嘅 feel 系啊系，咁啦咁啦咁啊好嘅，咁如果大家未睇睇啦 ，OK， 咁啊算啦，讲交代少少啫。 嗯， 咁我都依然觉得呢两套系几值得睇下嘅电视剧。OK， 系。 咁其实仲有发现咗有啲第二啲嘅，不过都算啦，未睇晒，未介绍住，再讲之后好冇？系。好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嗰啲新番先啦，好嘛？咁呢个可以介绍下，因为未上嘅好多都未上，但系到底有咩新番咧？呢个佢哋叫做秋季新番啦，算系一七年系啦。咁有啲乜嘢？咁其实有啲做咗噶啦，吓。 嗯。 咁你介绍下新年。 咁 系咪讲咗嗰套阿伯嗰度先？ 系。 咁介绍下。 嗰套有几个译名嘅，咁啊有一个正常。D 嗰、那個即係譯翻佢正式名嗰個咧，嚇、啊、咁就叫做呢、這個殺戮重生啊，犬屋戰啊嚇，那個應該讀嚇。 係咩？唔係 夫啦嚇，或者係嚇。啊咁呢另外 其實係佢個名嚟嘅 嚇， 其實嗰個字嘅意思係狗屋啊嘛。 係。係 咯。 而另一個譯 名 就 叫 做 犬 蛇， 咁佢有個 譯名 都叫做犬 蛇， 犬蛇咁，係嘛？ 冇錯， 定叫犬屋啊， 犬 蛇 啊， 係咁其實係佢套劇入邊嗰個伯嗰家人個姓嚟嘅。 係。 咁當然佢都有啲諷刺啦，就話佢哋住間屋好細噶嘛，咁好似間狗屋咁。咁佢事實上佢後屘有喺個街度執到只流浪，即有人擺個紙盒度嘅一隻秋田犬啦，唔係生枝狗嚟嘅，好靚嘅。咁咪執咗佢翻嚟，咁佢又話屋企人又話冇位養，如果就擺佢就喺房度養，咁其實即係變咗狗屋啦嗰間，咁佢都有幾重意義啦。咁佢又亦都諷刺咗好多現代嘅即係老人咧，即係其實佢 即係一生努力咧，都係為咗即係有間屋俾即係屋企人可以住啊啲咩咁。但係其實屋企人一啲都唔 appreciate 啊，即係覺得點解你咁冇用啊，間屋咁細啊，係、 哦、 啦， 咩 即係嗰啲咁嘅嘢。 好香港喎、啊、嗰件事，突然之間。 其实几香港噶，系啊，即你睇，你初会觉得，扯有冇搞错？点解男主会系个白嚟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原来咧，佢就个宿敌咧就 系 一个后生仔啦。 系。 咁佢做乜嘅咧？咁原来佢就讲佢有一次出去啊，佢就因为佢原来话医生验到佢咧，原来有癌症。 系。 即唔知胃癌定咩癌啊？咁就话原来得翻三个月命。咁佢就想打电话话俾屋企人听，点知屋企人个都。熄咗个电话又唔听啊！即系佢哋各自都系指问题啦，可能有个细仔，可能其实屋后俾人欺凌啊，嗰、那个女又唔知点样，嗰、那个诶，总之成家人都唔关心佢，佢觉得咁佢就系揽住只狗啊喊咁啊，咁结果有一晚出咗去公园放狗啊，咁结果就遇上呢个外星人嘅飞碟，就突然间由个 portal 度冲出嚟，喺、 嗯、 地面喎、啊，系咁、啊、当时咧就有佢同另一个后生仔啱喺个公园度，咁就嘣咁，咁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佢结果第二朝醒翻咧，自己咪瞓咗喺个草地度，又冇事喎。 嗯， 系啊。咁只狗啊，仲喺佢隔篱嗰度，喺度等佢。咁佢就发觉咧，之前佢嘅腰酸背痛所有嘅问题咧，冇晒。 系一支搞掂晒。 系啊，冇晒、啊，好正、啊，好 feel good 咁、啊。啊，跟住连近视都冇埋、啊。 系。 点解会咁嘅咧？咁，咁佢就后屘就发现，原来佢因为嗰啲外星人撞出嚟嗰下咧，就撞鬼死咗佢同嗰个后生仔。 系。 咁结果就佢哋为咗保飞啊，佢就将佢改造成为咗呢、這个诶，佢、啊、又唔知左眼右手，佢全身由头到脚都成为超人，咁啊直情系机械人嚟嘅。咁佢外星人其实有用外星话，不过就好彩有字幕，佢就话：哎呀，我哋撞死咗两条友点算啊？咁佢就唔得啊，我哋要即刻保飞。咦？但系我哋只船就得武器咯，咁啊，哎是但啦，咁啊，咁结果就将佢哋变成咗最强嘅一个机械武器。咁但系个样就系人咁嘅样嚟。 咁呢个咪即系百变星君？ 咁佢唔系百变星君咁流嘅，咁 即系佢对家咯。百变星君 上佢 身 嗰啲全部系最强嘅武器嚟嘅，即系佢系呢个阿伯版嘅最强咩兵器痞女 啊，最终兵器痞女。 啊，最终兵器痞女，不过就系佬嚟嘅，痞佬啊，仲要系伯咁， 仲有痞仔嘅。 咁啊，結果有一次咧，就經過又經過啲，即係佢又係放狗咁啊，咁啊經過又係啲即係啲冇乜人嘅地方，咁啊見到有個流浪漢就俾一班死僆仔，嗱佢又咧反映過咧，即係嗰、那個即係佢個古仔入邊嗰啲後生仔毫不知所謂，係咁嗰班友咧直情啊攞曬啲煙花咧就諗住去燒死呢個流浪漢，佢唔係去玩佢咁簡單，佢想燒死佢， 即係佢都唔係嚇嗰啲咁樣，哎求其肥下佢咁樣嚇。啊！整蛊下佢嗰啲都唔系咁，系直情。 咁佢系整蛊佢嘅，帮我烧死佢都冇乜所谓咁咯。佢觉得吓，佢哋话只系清除啲即系蛇虫鼠蚁嘅，自称自己。咁结果佢就呢、這个阿伯就突然间出现啦。咁你以为佢会点咧？咁结果佢咪俾人揼低咗咯。 嗯。 佢你以为好打噶系咪？冇噶。咁叫俾人揼低咗。咁揼低咗佢，佢咪已经瓜咗老衬都唔知啊！即系直情累咗喺度啦。咁結果佢哋就想再向呢個流浪漢埋手嘅，佢突然間就成個人打開曬，咁原來佢就可以射啲雷射出嚟嘅，咁佢已經 lock 定曬佢哋嗰啲幾個嗰啲咁嘅衰人啊，應該切到有一碌碌嘅可以， 係血腥嘅， 即係好似係咁啦。如果我冇睇錯就，因為佢就比較冇咁表達得咁、 哦 okay、 即係咁清楚嘅，咁但係佢又有啲人走甩咗喎， 係， 咁走甩咗咧，佢就將佢哋即系啲样啊，啲咩就上晒网咁啊，即系俾人知道原来佢哋系啲咁嘅人咁啲咁，起晒佢哋底啊，咁但系佢又唔系佢做喎，唔知点解佢又咁，所以佢醒翻就指乜嘢都唔知咁样嘅，系啦，即系你唔好以为佢系即系有意识之下咁做，原来佢始终系冇意识之下做嘅呢啲嘢，咁跟住佢就话要唔得啦，我要揾翻嗰个同事同佢在场嘅后生仔，即系了解翻到咧发生咩事。咁但系原来呢一集咧，嗰个后生仔就冇出过场嘅，暂时都。咁但系咧，如果我睇啲介绍咧，佢就话嗰个后生仔就调翻转咧，就会利用呢个能力咧去杀人啊。 系， 反而系啊，佢就变咗两个系斗嘅，就唔系朋友，变咗系敌人嚟嘅。 咁、哦、即系其实应该死亡笔记系应该拍呢个新版系应该咁样样喎，两个吓、 啊。死亡笔记。你都可以话呢个系死亡笔记嚟噶，不过 一个救人一个杀人咁样，得唔得？ 系啊，佢就变咗唔系用死亡笔记咯，系用变咗机械人咯。 系咯， 系啊，咁嗰个原作者系咪都系杀戮都市啊？惊嗰个， 佢系漫画嚟嘅，呢本嘢都系。 系漫画嚟嘅，系啊系。 漫画改编。 咁啊，咁啊咁啦，咁其实我个题材都真系几特别，即系我冇谂过佢咁重咧，去讲呢个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啲废青嘅，即系有几废呢样嘢嘅。即系唔通呢个漫画系写俾老人睇嘅？ 咁我谂又 冇理由啊， 又唔静止嘅。其实你去到咁上下，即系我所知嘅咁上下，可能廿岁、卅岁咁样睇咧，我谂你都明嗰个处境到底系点噶啦。即系嗰个阿伯咪就系有机会系你嘅未来咯，系咪先？咁你睇到啲新一代，又系真系咁嘅喎。 唔系咁嗰啲新一代自己同年嘅都有俾同年龄嘅都有俾呢啲人恰咁就系、是、啊，即系呢啲人亦都唔代表晒系佢同年龄嘅人，系同年龄嘅衰人啫。 系啊， 咁但系佢讲到嗰个世代呢啲人好多，即系可能你讲以前呢啲人一间学校可能唔系有几个、啊、或者一个班有几个啫，系嘛？佢一讲到唔系咯，系可能嗰度系大部分人都系咁咯， 系 大部分人恰小部分嘅人咯。 嗯、 可能佢而家系变咗系咁咯，系，同埋呢啲人好似好普及啊，你坐车都会有一班啊，去到边都有一班啊，吓，通街都系冇错，去到呢个程度，咁佢就讲佢之前未濑嘢嗰阵咧，就坐嗰啲佢哋嗰啲铁啦，咁啊明明都已经好逼噶啦，咁佢就有一个仲要掟喺佢嗰个，即系佢又坐到旁边嗰个位，咁佢咪掟咗佢嗰个，因为佢又冇玻璃嘅，即系唔好似地铁有块玻璃，佢又冇，佢系掟到。掟咗个佢度，咁其实佢就好想出声噶啦，但系佢唔系佢成幻想就系佢同佢哋即系嘈，但原来幻想嘅啫，结果就忍咗嘅。咁呢个就系佢未濑嘢之前嘅吓，即系佢有讲咗大轮到咧，佢喺佢嗰个社会已经即系有几唔 fit in 啊，即系而家啲人系有几衰啊，即系包括佢嗰两个仔女啊，其实都好睇佢唔起啊，系、啊，佢自己仔女唔系出边啲人。 系， 即系成日话佢冇用啊，吓搵咁少钱啊，吓系啊，佢好反映呢样嘢噶，咁所以啊呢、這个题材真系几特别噶，即系佢唔系一个一般嗰啲咁嘅，即系叫做哦，即系被外星改造咁变成超人咁啊打下怪兽啊，系咪应该？其实佢唔系讲呢样嘢嘅， 嗯， 即系佢反而系讲一个社会问题嘅反应嘅，系咁呢个好特别，系咁啊有兴趣大家睇下啦，呢、這个咁呢个系科幻嘅，仲唔科幻咁都唔科幻，好科幻啊系嘛？ 冇错。咁同埋， 即系你话遇到外星人，跟住炒死咗，跟住被改造啊 ！IQ 博士个仔都系咁嘅， 吓， 系啊， 咁样， 即系嗰个 B B 啊， 哦 ，OK， 系有超能力噶嘛， 系， 但系佢个改造都系佢唔系机人啦，即系佢出去整翻咁，但系整翻变咗个超能力， 嗯， 系，咁其实或者你最元祖嗰咪阿吉田啊嘛， 系， 咪含卵出嚟，含卵出嚟其实系俾，咪应该话吉田系俾阿含卵出嚟撞死咗嘅。即系用一个红光个状态炒埋佢个机度撞死咗啊嘛，跟住嗰个含卵超人就 oh shit 咁啊，我撞死咗人添咁，跟住唔紧要啦，我而家同你二合为一咁啊，即系我将我生命同你 share 咁，跟住佢就变咗超人吉田，但你都可以话系由呢样嘢开始。 嗯， 咁呢度就将呢个古仔同蒙面超人捞埋咗啦，即系一个改造人啊嘛。咁當然佢嗰啲機器就亂咁畫嘅啫，佢同埋我成日見佢打開咧，次次都唔同樣嘅。 哦，係啊，亂， 即係佢裏邊都唔係好似固定結構咁樣，咁你唔好理佢啦嚇。佢中意射雷射，咁啊打開咪全部雷射咯。佢中意射第二樣嘢，變咗第二啲嘢。 嗯， 即係好似變出嚟咁嘅。咁但乜你都唔需要太理會啦，因為佢係一個外星科技嚟嘅，咁或者佢都變形金剛咁啦，你當啊，即係基本上可以變結構都唔定嘅。咁所以你就唔需要太過即係細究啦呢一方面啊，因為外星啊嘛，佢唔係話佢係一個。人造的一個人造人嘛，佢外星科技冇得解釋嘅。咁 anyway 咁啊，好特別嘅，係好特別嘅。我初都冇乜興趣睇嘅，見到話唔係講話白嘅，冇搞錯。 唔知咩事啊？ 係咯，但原來佢裏面有咁重嘅社會議題咁啊，咁又唔同咯，即係成件事係咯，即係原來科幻都只係一個包裝嘅，佢裏面講你都可以話係一個世代戰爭啦。係係係，咁就的確佢係世代戰爭啦。阿伯打後生仔啊。 嗯咁同埋佢嗰 个后生仔就系一个毁代表毁灭嘅咯， 系， 嗯，系，同埋咩咧？ 咁佢呢个漫画版其实出完咗噶啦，咁 係大家可以都睇翻漫畫版都可以嘅。 完咗㗎啦，直情。係 啊。 咁 但係我望咗一陣，咁就覺得佢漫畫版就好似會悶少少嘅感覺。 嗯。 係啊。咁始終佢 講咁多呢啲嘢，可能好睇啊呢個。 係咯，而且呢個。 呢個如果拍真人， 你亦都可以唔使畫到咁誇。如果真人啊，如果真人你可以唔使咁誇嘅。 你咁誇先易啊！你 CG 啫嘛。 都係。 即係你誇反而係易啊， 咁樣， 因為唔使真啊嘛， 係， 係咯，你可以好假都冇乜所謂噶 ，OK， 不過 anyway 啦嚇，佢中意啦，係咯，咁呢套又到底有冇 selling point 拍成真人版咁可能都十年後噶啦，就算要拍到，係， 咁啊唔知啊， 咁呢個卡通受唔受歡迎先算啦，睇下到時係啦。 不過如果你 我驚好多人咧都未睇見到個樣子，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好大。 因為佢啲人樣啲樣又好人㗎個樣係，即係你會咁真人嘅。 係， 或者會唔中意。 不過咁佢漫畫都可以話係咁嘅，係啊，咁所以。 唔係你殺戮都市本身可能多翻啲，即係大家有興趣嘅，即係數 碼呢一個又成咁。 係啊，可能未必㗎，係啊。唔係，你殺戮都市同埋係都係屬於嗰種生存遊戲嗰種，即係嗰種套路啊嘛。咁呢個佢又唔係，咁大家有冇興趣睇咧？仲要換咗阿伯做主角咁，係咯。但其實係有趣嘅咯。如果你睇就會發覺係有趣，係就咁啦。喂，咁啊唔多講啦，第二套啦要係啦。 咁就第二套啦。咁我見到咧，佢十月二號佢話做咗嗰套《遊狗持有者》。亦即係其實呢個魔法老師嘅續作啊，咁呢套呢套我自己中意啫嚇，咁同大家講下就 睇咗未？ 做我都未睇，係 我哋未睇 ，OK。 咁但係 關於乜嘢 嘅？佢呢個因為我所知咧，嗰個遊狗持有者咧，佢應該係跳到好後嘅，好似係。咁但係佢呢度就應該似乎都。即係上一次魔法老師嗰啲人都應該仲喺度嘅。 哦，即係你意思直情係魔法老師嘅個續篇嚟嘅。 係啊，係啊。 唔係先，魔法老師都要介紹翻先，真係都係大家未必知嘅。講少。 確實係嘅。咁啊，魔法老師就當年其實都算一套幾多人中意嘅一套後宮漫畫啦。咁佢係講個男主角咁啊，都係嚇。個阿爸好勁 咁樣，細路仔咁嘅，一個人嚟嘅，細路仔嚟嘅。 咁佢就 點解係做老師嘅？ 冇錯，因為考個牌定乜鬼嘢咁啦，咁就要喺呢個人類社會嗰度咁樣做老師，唔知幾耐咁樣咁嘅。咁佢就教去咗間嗰間女校嚟，應該係總之至少啲同學全部都係女校。咁啊，要教佢哋。 但係差唔多全部都唔係正常喎，有啲唔係人嚟喎，好多都。 哦，咁佢嗰度因為當然係因為呢套嘢嚇，佢要出咁多女嘅原因，咁佢就嗱個個都要加啲屬性落去啦，咁啊搞到嚇真人 機械人又有妖怪又有鬼又 有，但 係有 一半係人，一半唔係人到啦嚇，我諗個比例。 佢有一半咁多咩？我以為有大部分都唔係人啫。 哦，咁冇都有啲有好多係。 都有一半係人 嘅 ，OK。 嚇， 明白。 咁啊。咁初初咧就冇乜嘢嘅，佢哋嗰都係得個老師識打嘅啫。初初覺得係啦，就算其他人咧都係普通人，即係勁過普通人咁啦嚇，即係頂多揸下槍啊或者拳腳功夫世界第一咁嘅啫。 即係引述咁啦， 或者係啊之類嗰啲啊。咁但係去到後期咧，佢就講到要個老師係可以同其他啲女，即係通常係異性啦嚇，咁就契約咁啦，咁然之後就會有張卡咁走咗出嚟嘅。咁佢契約咗之後咧，嗰啲女就係直情可以用嗰張卡嚟做好多啲更加勁嘅嘢，即係譬如佢嗰、那個，即係佢通常會得到一樣道具嘅。咁嗰樣道具咧就會有啲再有啲能力咁樣啦。例如佢嗰個讀書妹咧，佢嗰本日記咁嘅嘢啦嚇，咁就可以咧睇到。我唔記得咗佢有好似有個發動條件嘅，不過唔記得咗。咁佢就可以睇到人哋諗乜嘢嘅。咁佢嗰度，總之之後嗰啲再勁啲嗰啲人就再變態好多啦。 咁但係嗰啲唔係人，嗰啲唔係唔使契約都好勁嘅咩？ 係，咁但係係 咯， 唔係佢契約有另一個用途就係咧，佢嗰張卡咧 就可以同個老師通訊嘅，用嚟。 哦。 係啊。咁樣樣咁就總之咧，佢初初就好似後宮片咁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咧，其實就變咗個打輸咁滯嘅。 嗱，呢個其實有做過真人版。 係，冇錯冇錯，呢個真人版真係黑歷史嘅，啲人覺得。 但都唔係啊，我都覺得 O K 喎。 但其實我都 OK, 我都覺得 O K 嚇，但係 唔錯啫。 但 係 睇睇下 係 係揾唔翻曬成套嚟睇。 起碼我覺得呢套我接受多過《地獄老師》個真人版先咯。 咁、哦、樣， 《地獄老師》個真人版我真係唔好， 唔 好接受到啊，大佬。 真係唔得。 即係呢套我反而覺得都 OK 喎，咁當然你要夾硬同個卡通要比嘅，冇得講。佢揾個女仔做嘅個地嗰個魔法老師啊，即 係 佢個所謂細路仔，唔係細路仔做嘅， 成日啲人都諗哇呢套嘢做魔法老師，咁個男主角咪嚇好有豔福咁樣，因為佢都嚇成日會有一個動作就係佢一打一次咧，之後啲女就會爆曬衫噶。至少有呢個動作， 但佢呢個真人版冇喎。 係咯，太可惜啦，真係。 冇呢樣嘢，係咁算啦，係咁佢都係揾個女仔做啫，即係全女班嘅啫，咁啫。 係頂多啊，明日菜咁樣 即係你就算嗰啲女喺點樣攬佢，你都覺得冇嘢，因為你知嗰個演員其實都係女仔嚟噶嘛，咁就是但啦，係咁，係咯。 或者頂多咪就係個女主角咁樣樣做下 sidekick 咁，然之後就。俾條底褲你睇下咁嘅啫，冇乜。係 咯，但 係 佢個真人版又唔係好鹹濕嘅喎。 係啊，冇係啊，吸咗好多呢啲。哇！ 都 係 打 一班女喺度玩下咁咯。 係咯，玩咪打咯，都 OK 喎。我覺得做真人版 OK 喎，睇下 OK 喎。係啦，咁呢個就叫做魔幻老師。咁而家今次呢一個新嘅就叫做咩咧？ 遊狗持有者啊， 定冇咗魔幻老師呢個名嘅。OK。 可能都有翻个副题啩。 咁但系你话今次呢个电视就有翻魔法老师喺度？ 唔系，个男主角应该就唔会见噶啦，我谂。 哦，冇咗男主角 ，OK， 咁啊有翻嗰啲点啊？嗰啲女？ 啲女咯，系啊，同埋都大、变晒大人咁滞啦，应该。 变大咁，但系嗰女机械人嗰啲唔会变大人啦嘛？ 哦，咁嗰啲就点都喺度嘅。 系咯 ，OK。 因为佢咁佢都系漫画改编嘅，咁你如果。打可以的話都可以看回漫畫版就 那就是今季其中一套東西了 okay, 好那就是 OK 好 那些科幻的這個都未算是不是科幻它都出名一點但 都是魔幻都算是雖然都是機械人就有沒有科幻一點 科幻一點啊那新奇樂之類的 有新卡通啦，咁啊玩現代啦，咁啊咁多啦，行呢度算唔算？都係法術嚟嘅啫，牙羅、 哦、 都未算科幻啦，不即係叫特攝 feel 嘅，但係佢係卡通嚟㗎，係咪？ 哦，係卡通。 上次古裝嘛，今次玩到現代有電單車揸嘅。 哦，咁樣。 好，咁好用邊出機械人嘅嘛？ 機械人。 嗰度踩住個滑浪板嗰個叫咩話？咩 seven 話？ Unica seven。 嗰套好似又有新喎，又竟然 系啊，咁不过呢套就应该系剧场版嚟嘅，佢话 哦系咩？ 系啊， 咦咁点解佢哋会喺啲新番度介绍嘅，大佬？ 我唔知喎，哦咁佢开咗一列叫剧场版嘅咁就 系，但系咁唔好理啦吓，即系总之呢套又话有啦吓。OK， 咁老老收又会有个新系嘛？ 系啊，冇错。 嗯。未有啊！呢個未睇到啦，即係報嘅先啫。 嗱，呢個佢都話係 OVA， 好似有日子噶。 佢話係總集篇嚟嘅，係啊。 唔係，哦，即係唔係新嘅。 係啊，係啊，10月21。 我扯咁樣 ，OK， 即係唔係新章嚟嘅。 係啊。 OK， 好，咁有冇位就咁有冇啲真係科幻啊？喂，大佬。 有一套嘅，咁啊，嗰套叫咩咧？少女终末旅行咁算唔算咧？呢套 啊，呢套我睇咗嗱，我跳睇咗嗱，佢话第二集啦，我话第一集我睇唔到点噶， 系 即系批唔到啊、那个link。咁啊，哇，真系嗱，好奇怪嘅，即系你平时睇嗰啲日常就喺个日常世界度日常噶， 系 即系晾下衫呢算日常啦，系嘛，洗下衫晾下衫，佢竟然咧就喺一个已经破灭咗嘅世界度同你玩日常。咁佢个成个世界就冇晒人噶啦，就得翻嗰两个女主角嘅啫。咁嗰两个女主角系点嘅样嘅咧？又有啲似翻你嗰个来自深渊咁嘅。 系。 即係嗰啲 好細個嘅，即係你畫到佢成好似哇，做咩事咧？喂，呢個又阿哥嚟咁嘅啫喎，即係阿個咩話？ 咕噜咕噜魔法阵， 佢咕噜咕噜咁嘅啫喎，佢样喂我大佬睇住两个细路女咁样嘅，咁啊咁啊，讲我哋揸住架嗰啲，即系嗰啲啊嗰啲叫乜嘢咧？就系、是、前边好似电单车，但后边有履带嘅，即系嗰啲军用嗰啲。 其实应该系二战嗰阵时咧，如果你有睇过一套咩啊？雷霆救兵啊！雷霆救兵入面咧有一幕就系佢哋咪喺死守喺嗰、那个。嗰、那個位嗰度嘅， 即係總之後邊嗰啲就履帶嚟嘅，前面都係電單車嘅，咁嗰架咁嘅嘢，佢坐架咁嘅嘢嘅兩個，咁喺度遊歷嗰個世界，咁跟住佢就講啦，哇！以前咧就好多人㗎，以前啊有魚㗎、那個水裏邊，咁而家冇曬咯，咁即係佢不斷喺度講啲咩，佢不斷喺度行，不斷喺度睇，不斷喺度咁成集就不斷喺度咁樣，哇！我真係唔係好頂得順啊，但係佢畫嗰啲景好靚喎，我覺得。系啊，即系佢真系表达出一个已经冇晒人嘅世界系点？ 啲人样就 佢同埋佢亦都系好未来嘅，即系佢唔系话系一个正常世界荒废咗嘅。你见佢啲设施亦都系好似几科幻嘅。咁所以如果你睇下佢个世界咧，其实又几得意。不过我竟然用个咁样嘅方式去做一个故事，真系即系好奇特先最少系啦。咁可以睇下嘅。 我觉得系因为咧，即系依家都算系啲日常番啊，啲人几中意睇。咁佢哋咪吓再搞啲其他啲日常番咯。咁你下下日常番都现实世界日常番，有乜好闷嘅？ 嗱，因为其实如果你唔喺现实世界咧，你好难叫嗰个做日常番。 系， 即系你好难拍一个咧，即系 Star Wars 嘅日常番咁啊？做咩嘅咧？咁啊，讲下 Look 地种菜啊，系嘛？ 系。 R2D2 去淋花啦，系嘛？唔做咩咧？即系，其实冇乜 point 嘅喎，因为嗰个世界又唔系，即系嗱，唔好理系咪我哋嘅世界，你就当佢呢个破灭咗嘅世界系我哋嘅世界都好。咁其实，咁都唔系我哋而家经历紧嘅嘢咁。咁如果你讲咁日常化，咁咪即系 I am hero 前面嗰段咯。即系 Will Smith 喺度，哇！冇晒人，跟住碾车啊，跟住随便入去咩地方攞嗰啲嘢食啊，攞啲嘢咁，即系咁啫嘛。咁你觉得咁样都算系日常？ 唔 知啊。咁啊 Max 得唔得咧？咁啊日日就喺嗰度喺度行，算唔算日常咧？ 喺阿沙嗰度吓，飙下车咁 样。系啊，算唔算日常咧？即系我呢个好难，即系去理解喎。如果系咁，咁即系点咧？唔係，即係呢一種日常，你除非咧放喺一隻，即係例如一貪污男一日常咁啊 ，OK 咯。因為佢喺一個密閉嘅地方入邊，咁佢其實即係都係一個生活啫嘛，一個艦內生活咁。可能佢裏邊唔係咁，你其實嗰時機動戰艦咪做咗呢樣嘢咯。佢大部分人都講嘅就係艦入邊佢哋做乜噶嘛，咁啊又開一下大食會，一陣又唔知做啲無謂嘢，咁成日做埋啲好無聊嘅嘢噶。 嗯。 咁你都可以话嗰个系日常，但系即系其实你当嗰度呢间学校咁啫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个街度，但系你个街已经唔同晒咧，呢个算唔算日常咧？我有少保留啊吓。 OK， 系咯。咁啊，因为嗱，你话拍呢把，咁但系拍呢把个世界唔系咁怪噶嘛。 即 系佢除咗有拍呢把之外，佢其他嘢冇唔同噶我哋。咁、当然佢可以讲紧警察局平时有几无聊啦。其实你不如话喺个正常嘅警察局加咗啲机械人做咗警车啫，咁佢当然佢可以玩日常，但如果你个世界已经唔正常嘅时候，你个日常仲系咪日常咧？我就问紧呢样嘢啫。你一个唔正常嘅世界嘅日常点算系日常咧？就算你其实讲佢每日嘅生活，即系我好难讲《龙珠》同埋即系呢个《IQ 博士》系日常翻嘅。咁甚至乎叮当算唔算日常翻咧？ 吓，某程度 我会觉得系啦。 O K， 咁你日常翻啊，真系做翻啲好正常嘅嘢，咁嗰啲好正常的生活，咁嗰啲先系咯，系咯。咁如果你个世界观本身都唔系嘅，即系唔系正常，咁我都唔系咯，唔可以咁讲咯，系咯。即系卫星周游的一天啊嘛，算唔算日常翻？ 系， 唔算啦，系咪？咁如果系咁而家嗰度高达 Origin 都系日常翻啦，讲下玛莎你日常嘅生活啫嘛， 我唔覺得係咯。 Okay. 咁如果咁講，所有嘢都係日常翻㗎啦。咁鐵甲萬能俠都係日常翻㗎。 哦。 佢日常就係揸鐵甲萬能俠同佢哋作戰啊嘛。 哦，咁唔係嘅。如果要即係通常啲日常翻有個定義就係咧，你要啲人要做啲好無謂嘢嘅，或者係即係好生活的。 都好無謂㗎，佢哋侵略地球都佢無謂㗎。 咁樣。 係咯。我收留男爵都幾無聊㗎都係咯。 但通常都冇打咯啊！這個都是另一個重點嘅日常翻。 哦，咁即係如果唔打就係日常。哦，咁即係如果鐵甲萬攞走咗作戰，咁佢哋繼續喺度無聊，咁就係日常翻。 哦，係啊，係啊。 我唔覺得係咯，唔係咯，梗係唔係咯，因為佢哋過嘅生活已經唔係日常啊。 係。 點可以叫日常翻啊？即係其實你要過正常生活，嗰啲先係日常翻嚟嘅。 咁唔知喎，依家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奇怪嘅想翻啊！真係 嗱，即係你 Alpha， 如果你攞走咗佢啲打咧，都仲可以話日常翻嘅，因為佢都係翻下學啊，煮下飯。特萬能俠唔係啊嘛， 嗯， 係咯 ，OK。 咁所以其實日常翻即係要你要重新定義啊！即係如果既然佢係已經唔係喺個現實，即係唔係一個正常世界嘅時候，仲可唔可以叫日常翻我？我唔覺得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佢可以 try 嘅，係咯。因為佢討論嘅話題就係正常嘅時候，原來係有人嘅。咁佢就捉咗條魚，就話呢條叫做魚。我以前好多噶，聽講我哋睇啲書話，咁突然而家冇曬咯。咁佢話會唔會其實喺上游仲有啊？咁唔會，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條走咗落嚟啦。即係佢死咗有條魚嘅。咁跟住佢就話，睇嚟佢又冇話變到乜嘢喎。咁佢話應該都仲食得，跟住佢自己就燒咗條魚嚟食。佢話佢哋未食過魚喎。 哦，咁樣。 哦，原來魚好好食嘅喎，咁樣。咁你講咯，呢啲係日常翻咧。 係。 嗱，你睇下先啦。我覺得呢個好奇特嘅一個作品嚟嘅，叫咩名話？ 少女終末旅行。 係啦，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啦。 嗯。 好，仲有冇？ 咁啊。我見到佢呢度寫咧嗰套啊，我好中意嘅《Fireball》啊，不過呢套嘢可能真係都香港人都冇人知係咩啦。都話有新一季。 個女機械人。 係啦，因為佢最初形象咧就係一個白色嘅，好似初音咁樣，有兩條咁嘅邊嘅，但係機械人嚟嘅，係啦，白色黑色做主色嘅。 但係而家唔係咁嘅樣嘅咩？ 佢有改咗啲嘅，有佢第二季咧就。變咗做一個短頭髮碌嘅，咁同埋兩隻腳咧係變咗做，即係以前就都係人腳咁嘅型啦嚇，咁但係佢之後就改咗做兩隻尖嘅腳嘅，即係你覺得佢會企唔到嘅個樣嚇。 哦。 咁但係最新呢季咧，佢就改咗做有四條邊，但係都唔係初音嗰只邊噶啦，係即係好怪嘅個樣又係。咁佢今即係其實佢呢套嘢基本上每集都只不過係佢同講佢同嗰個管家機械人啦嚇，咁就做啲騎呢嘢咁嘅啫嚇。 同埋好似係 CG 整 嘅 喎，係咪？ 係啊，全 CG 嘅。如果要講嘅話，其實佢兩個咧，我成日覺得係呢個日本即係嘅窩衣咁樣嘅，咁就只不過係個主角就變咗做嗰個女嗰個機械人咁樣咯嚇。 咁佢冇人类角色嘅呢个故事， 冇嘅， 全部都机械人嚟 吓， 好， 系啦，咁呢套 就，我觉得呢套有新嘅， 系啊，咁同埋呢套应该都净系唔知系出碟啊，定系网上嘢咁样嘅，咁总之我都唔知佢几时做嘅， 咁都等埋佢新翻， 吓，同埋佢一集都有几分钟嘅，通常系啊， 哦，又系嗰啲啊，食个杯面先嗰啲， 系啊。 咁你話嗰個咩幻影時光啊？即係都好似話有第二季係嘛？ 係。 咁嗰個好似 Viu TV 都配喎個廣東話版嘅，我早排啊。 哦，係啊。 即係呢個第一季啊，好意思啊。 O K。 即係有做過香港其實。 哦，咁樣。 用 Viu TV 啊。 係。 如果冇搞錯嘅話。 嗯。 我睇過一兩集到啦。但唔係幾好睇嘅，即係佢其實冇咗幻影時光好睇啲嘢嘅。 係。 呢佢嗰只甲虫机变机械人嘅， 哦咁样， 跟住佢有好多配件嘅，可以有啲唔同形態嘅，你唔知做乜。 呢套 唔係太中意啦，總之。 O K。咁啊，如果再有其他啊，仲有一套新奇樂之旅啊，不過呢套算唔算科幻啊？ 咁奇樂之旅都係嘅，但係佢呢度個主角就變即係畫得男仔啲。 係。 佢原本畫到女嘅。 嗯。 有啊，呢套不過我未睇啊，即係有得睇嘅啦，其實已經好似、好似唔知有兩集添。 佢喺10月6日開始第一集，咁係咯，應該出咗第二集啦。 係、啦。嗱，咁另外有一套啲人好注目，叫《十二乜鬼咧大戰》啊。 嚇！十二大戰。 咁其實就係講十二生肖，咁我成日諗起嗰啲好囧嘅啫。係。都好似台灣咪拍過啊。咁、 okay. 啊，講真的，你啲貓貓狗狗咁嘅啫喎，啲生肖好多係嘛？你除咗龍同虎猛啲之外啊， 係。 啊，咁但係呢度當然佢每一隻都變咗做一個好勁嘅角色啦。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咪好似啲咪啲少少獸人咁啫嘛。即係咪應該動物朋友大戰啊？呢、這個係 咩啊？動物朋友大戰。 是動物朋友大戰。又或者動物朋友大戰，我有興趣啲反而。 系都就嚟有啦，应该 TMA 整紧，定系 都有 啦，好似 即系 game 嚟噶系嘛？ 哦唔系，系自己揾下啦吓。 咁咩嚟嘅咧？ 哦，当然系片啦。 哦，有片，即系动物朋友打噶。 我唔系打嗰、那个啊，都系战嘅吓，不过吓、另一样嘢啦。 啊，咩意思啊？我变咗咸嘢。 系。 哦，藏战。 系。 我藏戰動物朋友，都好睇啊，系咯。咁唔知啊，咁啲人又好似好矚目咁嘅咧，呢度十二大帝，我冇乜興趣。但系做咗未嘅？未做嘅系嘛？ 呢套睇下先啊，《十二大戰》幾多號做嘅呢套？呢套哦，做咗啦，3日做嘅。 我做咗噶啦。 系啊。 哦，我未睇啊，系咯。咁啊，大家興趣咪睇下咯。你都知我不嬲唔好中意睇啲人打嚟打去嗰啲。 系。咁同埋佢呢套 嗰啲齋戰鬥嗰啲啊，我冇乜興趣嘅。 嚇嚇嚇！我見到佢好似寫係西美維新嘅喎，即係個小説啊。 哦，點樣？ 即 係 物語系列嗰個作者。 係嘛？ 係啊。 哦，咁樣。咁啊唔知啊，因為我見嗰啲畫頭全部都係打嘅。 係咯。 係啊，嗰啲齋打嗰啲我真係冇乜興趣。係。 咁啊，睇下啦。 咁有冇？ 咁啊， 有冇其他？ 仲有一套咩 Robot Master 啊？哦，系啊 ，Robot Master， 但你唔好以为呢套系咩嚟嘅，其实讲嗰啲航拍机啊， 系， 即系改装啲航拍机咁点 Robot 法？原来系航拍机，系啦，咁会唔会改下右手个脚？唔知，暂时都只不过好似个直升机咁嘅嘢嚟嘅。 系， 但系咪未做噶都？ 呢套13日做，哦，都做咗啦。 我都做咗啦 ，OK。咁所以呢套咧，其實特別嘅地方就係比較現實啦，即係將即係而家大家會砌航拍機嘅呢個興趣，佢就畫咗做一個故仔咯，係啦。 哦，佢呢套咪就係之前講話其實我哋咪有講過噶啦，不過係咪就係褪咗期？唔知係咪褪咗期，褪到依家先做，咪就係、佢 DJI 自己俾錢拍嗰套 咯。哦，你話直情係咩香港？ 係、有 咩 科大嘅。 科大，哦，就係嗰出啊。 係啊，係啊，係啊。 哦 ，OK， 我咁咪睇下咯，係咯，睇下咯。 嗯。 但係嗰度整講航拍機嘅咩？唔係講嗰啲機械人比賽嘅咩？ 哦。咁咪因為 DJI 都有出航拍機，咁佢整呢啲都唔出奇嘅。 哦，咁樣 ，OK， 好。 總之 係 都 係 啲無人機咁啦。 嗯，係無人機啦，係啊，主要講無人機啦，係啊，到底係咪飛都唔一定嘅咁樣係啦。無人機都可以碌嘅。係 咯。 即其實而家講機械人就唔係一定有收腳噶嘛，一個車咁你都係話機械人。即如果現實啊，如果佢講係現實啊嘛。佢唔係好，其實佢唔係好幻嘅，應該係，其實應該係現實嘅。佢講緊嗰啲技術嘅。咁啊，如果做得好睇都好睇嘅，睇下點咯。係咁，另外啦，哥斯拉係咪好似都會係咪11日會有嗰套咩叫咩咧？ 即外星嘅變咗。 係啊係啊，嗰套又係好怪嘅嘢， 即虛淵源嘅，叫咩？ 咩哥斯拉怪獸行星？ 怪獸行星係啦。 咁佢話得 三 集嘅啫喎，係咯，劇場版 差唔多啦，都係 Netflix 嘅啫嘛。 係啊。 系啦，咁都會係算係抽翻嘅，因為佢到十一月會有嘅嘢，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咁、都係科幻嘅呢啲，咁仲有冇？ 哦， 講曬啲科幻嘅算啦，係咯，好、多嘅，你唔會講埋啲人嗰啲噶啦，係好多嘅，係咯。 咁就 人嗰啲唔講啦。 仲有呢個《少女與戰車》啊，最終章啊。 哦，少女戰車會有最終章 ，OK。 佢話有六集喎，但我之前聽啊都係OVA 咁，但係如果佢有六集 OVA 咁都 OK 嘅。 OK 好。 咁但系十二月先做嘅。 哦。 系啊。 OK 好，仲冇。 咁就系咁多先啦，应该。 嗯，好。好啦，咁啊，大家又有新嘢睇啊，咁啊，睇下有冇啲好睇噶啦。咁、你话真系讲得上科幻嘅，真系唔系咁多啊，真系 系 咯。系。如果讲机械人，今季冇添，严格嚟讲。 咁頂多你話嗰個 Volvo Master 係嘅， 唔係唔係咁如果你話嗰個咩 Unica Seven 就係嘅，咁但係唔好睇嘅。係。同埋你都話佢總集編嚟嘅啫嘛，係嘛？ 唔知我見佢個故事簡介其實都係講翻佢以前個故仔嘅。 又或者你話就算老收咁都係總集編啫嘛，咁算唔算新？唔算新啦，係咪？有冇啲新機械人？冇咁攰，冇咁即係你而家都睇到，其實機械人動畫真係唔 work 啊！你睇騎士魔法其實都唔叫佢差啦，你睇冇乜 noise 啊！終於出啦嚇，嗰兩隻咁嘅 Uber 雲終於出啦，真係真係係咯，你真係遲啲添啊！再不如 喂，同埋我哋依家見開嗰個樣已經係再進化咗個樣啊嘛！ 佢而家先出揾第一集嗰個樣，即係不如唔好出啦，係咯。所以咧，唔知搞咩咁，即系啲机械人动画都系唔得噶啦。你连日本都搞成咁，你仲讲第二度啊？ 嗯， 咪即系永远咪又要食翻啲旧梯图嚟碌咯，即系高达咁咯。永远一机械人动画一定要只嘢都唔似高达，都要夹翻高达啦，系咪？即系只嘢唔系蒙面超人，但系都话系蒙面超人咯，要啊，冇办法啦， 系 冇办法。哎、好啦，仲有冇？冇啊，算啦，今集讲住咁多先。 好啊， 仲有冇补充？ 咁多先啦。 诶，讲先啦，讲唔晒嘅。如果你净系数呢个新番，都多到好吓人。 系啊，正常嚟讲，你就咁介绍，然之后再讲名吓，讲埋几时做咧？你全部数晒，我谂你都半粒钟啦，应该。 唔系三粒钟咩？ 咁简净系读佢嗰段简 介。咁嗰啲讲人嘅咧，我哋不嬲都唔讲嘅嗰啲。OK， 咁嗰啲大家自己睇啦。OK， 好多有好多咸湿嘅都有嘅，喺见呢个揭起条裙嗰度咩？诶，咁睇都唔想睇。 嗰套真系唔知咩嚟啊？咩？我的女友是个过度认真的处女 bitch。 系啊，咩鬼啊，大佬？ 拗晒头。 拉条裙咁，你做咩事咧？啲 A V 封面咁啊，直情唉。 吓。唉，唔知啊。好啊，咁就呢度系咁多先啦。 好啊，咁有冇其他补充？ 其他補充啊，咁啊嗱，呢個雖然我哋嗰、那個高達展啊就未去到啊，係咁，但係咧呢、這個 就已經有啲驚人嘅消息啦，係 啊，就係咧呢個 咁嗱，你 R78就無敵㗎，係咪一路大家睇咁耐係嘛，係咯，都係要打到最後先俾自護號炸咗個頭，炸你隻手啫。咁、當然中間都唔係話完全無損嘅，同老虎打人都有損嘅。咁啊！但系你几时见过高达俾人打到手都断埋嘅咧？咁样咁咪即系赵浩咪试过咯，系咪？ 系 咁啊！咁啊！而家竟然俾两条僆仔就咬断手指，系啦。 系 咁，我谂佢系咪咧睇咗咧孙中山嘅一个事迹咧？所谓嗱，有人话其实系假嗰个事迹。OK。 OK。 咁大家就记得孙中山有个事迹啊嘛，话细个就去个庙度啊， 系 就话呢个菩萨就系假嘅。即系你求个菩萨冇用嘅，跟住佢就扭断咗个菩萨，即系呢个手定手指嘅。 系， 记唔记得呢个事迹啊？ 真系冇听过。 有冇听过？ 唔系好 觉。啊，你冇听过噶？ 系。 系啊，呢个系孙中山其中一个即系一个传说啦，就系细个嗰阵曾经咁做嘅。 啊，咁可能呢两个小朋友就即系效法孙中山啦，系啦，就扭断咗高达啲手指， 系 系啦，就擒晒上去咁样，不过都算乖噶啦，吓、啊、都未去到吓、啊，我见有啲擒埋上去头个顶吓， 系、 啊、都唔系今次啊，即系第二啲数啊，即系佢唔扯断嗰只角，你都偷笑啦，系嘛，系啦，咁啦，咁啊冇办法啦，系咯， 我上次。就是上次啲啲揸鼓嚟都損手爛腳啦。 嗯，係啊，咁你又冇嘢圍住係嘛？ 係咯， 唔係最緊要就係佢冇動個牌咧，就話即係呢只嘢就價值幾多錢嚇？如有損壞就照價賠償。 係啦，如果有買嘅話咧，應該安全啲嘅。 嗯，咁你寫多幾個零咯，我記得係。 係啊， 即係十萬八萬嗰啲啦，最少係咪？係咯。唔係咁，我覺得嗰個剪掂喎，仲有錢揾佢嘅咁。 嚇， 係咯，係咯。 OK。 咁你重兵就即係總之邊個一扭斷，哦，你唔好彩啦咁啊！係啊，全部影到實嚇。係。咁啊，科水咯，做咩啊？個鎖住噶嘛，係嘛？扭斷手指係嘛？得兩個選擇，因為我扭斷你手指，係嘛？一係就三皮嘅。是不是做什么速速磅不要两头不望当然是这样啦。啱不啱啊喂装一个 main camera 在个高达的头上啊唔该。记得影低啊是。我想只是罚款都真是好搵啊应该。 好好搵个买模型啊。 是啊喂记得整易烂啲喎这些。 几 乎风吹都会烂我记得到时候。唔打浮泡胶太硬啊！ 啊咁样， 唉、哎，咁雪人咁咧，堆嘢就揾啲沙咧，系咯，啲沙整湿佢，咁整个高达咯。哦，咁哦，散咗，哦，啊，我成个散咗啊，八十万啦、 啊，系， 咪价我开嘅啫，冇人叫你擒上嚟噶， 系， 系咪先？即系如果我动咗个牌，我讲明噶嘛。 嗯， 系咪先？系啊，我就觉得应该搞多啲啦。如果系咁以后，系咪？即系呢啲数据就成个场都系啲公仔，系、嗯、啦。咪等翻有搞下咯。吓、啊，我目的就等你搞下。咪以后唔使出玩具啊，净系咁已经拨满啦。系咯，模型都悭翻，唔使出，净系出呢啲大公仔。咁结果做咩？就等你喺个场度扭断咗，要赔钱啊。数钱都数到手软，卖咩啫？卖都冇卖咁贵啦，啲嘢。 OK。 跟住又推翻第二只出嚟啦，已经准备咗里边几十只嘅，预咗你整烂啦。 咁啊， 应该系咁啦，系嘛？ 呢单 唔系另一边厢嘅，你见到台湾其实都做紧嘅，其实就系嗰、那个嗰、哦那个将我哋嗰时时代广场嗰个咧，就照搬咗台湾摆啦。咁但系好似佢就多咗几只吉姆嘅，我见到。 哦咁啊，真系未见过咯。 咁啊，但系我又见人哋嗰啲完整无缺嘅喎。 系，系嘛？有冇保护好啲啊？ 冇啊，咪企喺度嗰度。 O K。 人哋嗰啲冇烂嘅喎。系。系咯。啊，咁系咪人哋嗰啲小朋友乖啲咧？ 嗯。 定系其实去嗰啲都已经冇小朋友咧？ 哦，咁样。 我见嗰啲影相嗰啲人老饼嚟嘅，真都。 O K。 甚至乎有一幅相好特别，我见到系有只拖住只导盲犬嘅，你记唔记得？系咯 ，get 唔 get 到个神奇之处咧？ 咁样， 即系拖住只导盲犬，咁即系嗰个人系盲噶啦。 系， 即系盲都去睇高达啊嘛？你明唔明嗰、那个即系刁转个位啊？即系用呢个新类型人嘅心眼去睇欣赏嘅。 系， 咁你睇下人哋啲层次高几多？冇啊，嘥气啊！即系系咯，我都系咁讲啊！即系图书馆个最好就系罚款啊嘛，迟咗还书系咯。 系 现场展览最好就系你整烂咗嗰啲公仔要赔钱咯。 系 你赔得起最好埋去玩系啊，系啊。咁你好人好者啊，你就咁贴埋幅相啊，唔会烂噶嘛，系咪？除非我装你弹弓啦，你企埋去我都直接无端端自己散咗啊！即装嗰啲掣嘅，就要自己会散嘅， okay. 自动散啊。 有个遥控嘅吓，个石 Q 自己揿嘅，原来嗰个散啊，佢成日揿 bang 咁成，哎呀，哦哦咁啊，系咪啊？发火咗啊，系咪要咁啊？ 睇怕都要， 系嘛？咪再咪猎杀星期一咯，咪帮你斩翻嗰三只手指都得， 吓都得都得， 可以啊。打咁咪嗰只嘢点烂法，我咪整翻你点烂法咯。你是但拣一样啊，好合理啫，系咪先？ 嗯， 系咪好合理先？ 系 系啊，你可以唔好赔钱噶。我冇钱冇钱摆低佢嘅手指嘅啫嘛，吓直情要咁做啦！啲细 Q 成背脊，睇揸鼓噶嘛，驮住两个斧头啊，大佬吓、啊，真系斧头啊，唔系热能喎、啊，真系劈得人嗰啲啊，啊随时就系斩人只手，斩人啲手指用嘅，就系咁，你都见到后边个伤有一堆嘅已经系， 嗯。 好似凤爪咁啊！啲手手脚脚啊，嚟啊，继续玩，诶、哎，擒上去啊，几多钉仔啊，几多擒上去、啊，整烂嘅喂，啊，唔系我冇嘢做啊，系咯、啊，系咯、啊啊，有啲刀斧手喺度埋伏噶，其实周围啊，好，咁除咗呢个之外啊，系咪有个咩话 ？3D printing 嘅一个展览、啊，我哋见到 系 搞笑喎、啊，系咯、啊。 但嗰個又好奇怪嘅件事，唔知點解係，即係佢個 其實叫你報 course 噶嘛、 啊。當然呢個係啦、啊，咁另外佢又唔知點解個地址又會用咗簡體中文咧、 啊。哦，咁呢啲啊，你話 copy and paste 嘅問題啦。 嚇、啊，應該係啦、啊。 佢又話其實有內地朋友會有興趣啊嘛，咁其實一樣有可能啊，巴基斯坦嘅朋友有興趣，你唔打埋嗰啲文。 是啊、 或者外星人有兴趣你打埋外星文都笨。 系啊， 嘥气啊！即其实好奇怪啊，真系好奇怪、啊。咁同埋我唔知乜嗰啲相咧，又冇影埋啲，即我都想睇下佢嗰啲原创机械人点样，但系佢全部都离远影嘅。 系咯、 啊。咁有机会啊，新年去参观下啦、 啊。 我都想睇下，近睇系点。 如果去咗睇啊，影俾 喺边度咧？你讲下先啊！如果大家想去咗边度嘅啫。 佢 同埋系咩回事嚟嘅？ 佢就話喺呢個油麻地嗰頭嘅， 啊 YMCA 嚟咩？ 係啊， 係嘛？ 係啊係啊，喺廣華醫院 邊 隔離，係啊 YMCA 隔離，係唔好去錯廣華醫院隔離，係隔離嗰個 YMCA 好似係嘛？ 係啊， 咁佢喺邊度咧？ 咁其實正式個位咧就好近呢個現時點嘅，咁就喺呢個東方街啊。夾呢個街嗰個位咯，應該就係。 唔係咪真係 YMCA 啊？嗰度係。 係。 我嘅真係揾 YMCA， 咁係入去邊度啊？大堂啊，定幾樓定邊度？邊度有得睇？ 佢嗰度啊，應佢話係大堂咯，不過。 O K， 咁啊大堂啦，咁展期到幾時啊？好似都到十月尾啊，好似話。 嚇！好似係去到唔知廿九定廿七啫。 係咁上下啦，係咯，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嘅，係啦。咁、似乎就都系 promo 紧佢哋嗰啲 3D 嗰啲班嘅，其实 系啦， 个感觉上系推销多啲。 啊，仲有佢话星期日系会闭馆嘅，系啦，真系吹涨。 系朝头早唔开噶嘛？凌晨先开 啊？啊，朝头早都开嘅，九点钟。 系。 系开到八点半。 咁个 YMCA 本身系咪会闭馆嘅？ 咁啊唔知喎， 我唔好明喎，佢竟然佢嗰个嘢系摆喺人哋个大堂啫，我行过就见到噶啦。 哦，咁可能咁 YMCA 会闭馆都正常嘅。 定系佢会有啲布笠住佢咧？ 但系礼拜日我真系唔知喎。 嗯， 系啊， 唔会咯。 就 系咁 ，anyway 啦，咁大家有兴趣去睇下啦。OK， 即系佢讲到系咩香港咩第一届啊，第一次啊。系咯，即系呢个 3D print 机械人嘅即系展览咁啦，咁啊有兴趣睇下啦。即系佢特别标榜系原创嘅 ，OK。 系 ，OK， 好。嗱，咁另外咧，千石炼益大家啦，100蚊就去即系试玩呢个三一万能盒啦。 哦，系。 系咯， 即係嗰只真三一啊，即係嚟緊出嗰只，咁啊係幾靚嘅，咁但係有啲人就好，好多人都已經即係喺度非議啊，就有冇搞錯咁，即係做咩事咧 ？Speed dating 啊？唔係啊 ，speed dating 啊？點解要揾間 cafe 咁俾球水咁？有個 kick 食嘅喎，就話咁，啲人話做乜嘢啊？做乜嘢？即係點解你唔擺翻只嘢喺你鋪頭？我哋咪自己嚟試玩咪得咯？係 咯， 係咯。即係點解會變咗係一個？收费的活动好多人非议的嘛 ,ok。 他说 VIP 会员是50元位、哦。 不是重点即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活动他们的车的车就是这样 ,ok。不过我就觉得没什么东西的你去和不去的。对。对。试玩也真的未必一定是免费。对。对。 咁佢會唔會寫？啊呢度暫時未見到有寫啦嚇、啊，不過係咪咩損壞會照價賠償呢啲咧？ 嚇、啊！我、哦、如果係就唔使收100元啦，因為一定損壞，一定賠償嘅。 係。 係咯。咁我唔知啦，即係咁呢個奇怪啲咯，即係佢哋有人就反映就係話，即係點解會變咗一個收費活動嘅咁啦 ？OK， anyway。 係。 咁但係有興趣咪睇，有冇興趣唔去噶嘛？永遠都係咯，冇咩好 complain 嘅。 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啊啱啱講新番嗰度，其實應該講埋，就見到有個高橋留美子啊，50周年。 啊，呢個係新番嚟嘅咩？ 啊，呢個唔係，不過 唔係新番係咪？ 都係，咁都係一個動畫嚟嘅，咁佢有個短。 佢唔係啊，佢咪已經抌咗出嚟咯，咪就係得嗰個短片咁多。 咪就係嗰條短片咯。 唔可以叫佢新番啦。 咁就 咁佢就有阿林啦，咁啊遠夜叉啦，咁啊有呢個亂馬啦咁啊，係咯。 嚇！咁就係咯，都係呢幾個作品咁 crossover 咁樣喺度嚇搞搞震嘅都係。 我主要是阿朱星当佢搞阵啫，佢哋冇见女就搞，见女就撩，咁结果佢哋全部人一起攻击佢咁。咁我都发觉阿朱星当嘅即系呢个不死之男嘅能力都同阿哥布拉都有一挥啊！ 系 电击又唔死，出波都唔死啊！乜都唔死嘅。 系犬夜叉斩都唔死， 唔死点会死？我怀疑如果可以直接俾阿龙珠吓佢哋任何一个出绝招直击佢都冇事嘅。最犀利，宇宙最强，系咁啊，画得几靓嘅，咁佢用翻即系而家嗰啲画工画啦，咁但系佢都叫做系保留翻本来啲样嘅。 其实唔系争好远啫。 哦，咁唔系，画得靓好多。 唔系，即系我话佢保留 翻 本身 嘅，即系佢个画风 keep 到啊，但系佢系用而家嘅完成度去画啊。其實好難得噶，佢唔中意畫到走曬樣啊！你咪即管睇下而家嗰啲佢哋新畫嗰啲林明明係咩樣嘅？我都唔認得嗰個係邊個。係。咁但係佢呢度又算係似嘅喎。 係啊。你至少你 都真係覺 得 係係嗰個樣嚟嘅喎，係咯，係啊，係啊，你唔會話啲邊個嚟㗎呢個？係。咁所以都算係咁啦，係咯，咁叫做提一提大家咧，就曾幾何時都有呢啲咁嘅經典人物嚇，咁恐防啲人都唔知噶啦，而家啲人係。 咁啊，確實係啊，真係你啲。 有冇睇過咧？呢個山之類福星啊，即係阿林，都難啲啦，係嘛？ 係，我都冇睇過啊，其實。 係咯，即係可能亂馬都仲叫做好啲嚇，或者犬夜叉咁啊新啲咁，但係哇阿林喎、啊、大佬。 亂馬我都出咗世嘅嚇， 即係幾多人睇過阿林咧？真係，唔係有幾多人睇過阿林而家仲會睇啊？應該講，即係以前有睇過仲未死嘅人咧都好多。OK， 咁但係嗰啲人因為唔會再睇動漫嘅啦嘛 ，quit 咗好耐嘅啦嘛。咁你而家到底仲有幾多嗰陣有睇，而家都仲有睇動漫嘅？咁真係難啲啦，係咯。咁同埋曾經何時，你高橋留美子都算係即係都幾 top 嘅一個漫畫家，但係而家啲人，我驚佢哋未聽過啊，鄭心之父。 咁樣。 嗯。咁同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後宮啊，所謂呢啲咁嘅古仔咧，好多都係其實由山 T 呢個古仔度即係演化出嚟。 嗯。 咁但係山 T 好睇好多嘅。 係。 咁你都睇过叫做头几集啦，弹过俾你睇，你都觉得 O K 系 咪？ 系啊系啊。 即系虽然你讲个公仔就梗系冇办法啦，你嗰时但系真系好笑噶，你睇。系。系咯。 绝对。 同埋啲元素啊，系生动嘅，唔系好似而家啲咁样系堆砌。咁大家想知道咩叫好嘅动画或者好嘅漫画，甚至乎即系点样叫好嘅故事啊？嗰啲人物原型啊，呢嘢喂，你揾翻高桥留美子呢啲睇就知啊。 嗯。 冇噶啦，而家啲冇唔系咁嘅嘢嘅，咪一啲咪可能咪就系个完成度啊嘛，成日都讲，即系要画得靓啊咁嗰啲咯。但系啲古仔唔得噶咯，有啲人物本身啲 character 系冇 chemistry 嘅，好多都。咁佢嗰啲好有 chemistry 嘅， 咁啊当然啦，佢哋玩咸嘢都玩得几劲嘅嗰时，咁呢啲可以适当调节嘅啫，即系如果你摆落一个新作咁嘅，我觉得而家都唔可以有阿林噶，点解唔可以啫？我而家成你再画翻都得啊， 系 你再 reboot 啊，个古仔一样照 reboot 你画翻靓，我觉得都有人睇。咪根本咪即系而家嗰啲卡通啫嘛，做咩啫？咪突然间有个无厘头女去咗你屋企住，跟住哇，跟住佢就成班 friend 系咁嚟，全部女，喂唔好睇。 哦，這個、 不过咧唔好睇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太强啦，呢、這个朱星当吓、 啊。哦，唔系啊，你如果计翻条数咧，其实佢同嗰套魔物两之日常咧真系差唔多嘅。 咪但系佢哋唔中意睇啲咁强势嘅男主角噶嘛，通常呢啲系要废柴啊嘛。即系呢个朱星庄咧系好主动出击嘅， 咁样样， 咁梗系啦，连女又沟嘅。 通常依家咧就讲到个男性角色咧就系唔系咁主攻嘅，即系会啲女咧就 咁咪就系 话 呢 样 嘢咪 演 啱有啲人口味咯，啲人依系要废柴主角啊嘛，大佬朱星庄嘅能力系去到哥布拉咁样啊，大佬你谂下。即咁都唔死嘅能力啊！我意思唔系佢战斗能力啊。 哦，咁唔死又得喎。 嗱，咁但系佢唔系废柴啊嘛。 咁啊，争啲啦。 佢差唔多系地球最强嘅人啦。如果咁讲嘅。 系。 啊。 唔系喺唔死嗰方面最强啊。 佢 沟 女 见 女 嘅 沟啊，呢样嘢你觉得得咩？即系而家佢同阿孟波差唔多啲数一数二嘅咸湿战男，咁你觉得而家啲人中意呢啲角色咩？ 咁啊，鹹濕戰男啊，通常都確實依家唔中意嘅， 係嘛？ 係咯， 咪咯，咁你即係叫成班女圍住佢呢個中意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角色設定就已經係唔同咗噶啦，同而家啲人中意啲嘢係咯。不過即係我又覺得係咪唔得咧？係咪即係唔可以再 reboot 咧？即係我又覺得其實得個，係你嗰時啊，阿林呢個角色係。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唔真系唔知维持咗几多年啊！可以 系， 即系选佢做 number one 好长时间嘅维持咗，好犀利嘅。 嗯， 即系嗰时你啲人讲日本动画边个角色最犀利，咪阿林咯。 系， 我好中意，但系可能你而家啲人睇做乜啫？有个着住差唔多三点式吓、啊，即系老虎皮咁三点式咁嘅绿头发女咁，有咩咁正啫？ 系， 系咯，你觉得咩咁正？而家啲人。feel 到嘅，系啊，可能產品都仲有出，仲有賣嘅，但系可能咪賣下產品咯。唔、知啊，其實鬼佬都好中意嗰個角色，系啊。咁但系我諗而家香港啲人成好多聽都冇聽過呢個角色， 系。 即系同埋佢都算係傲嬌嘅。 OK， 但系佢又傲嬌又唔曬嘅。即系佢又唔系好似阿明日香咁嘅，即系总之佢嗰个元素其实系有趣过而家嗰啲角色噶。咁你哋自己睇翻啦，我讲唔到俾你听。 系啊，喺网上揾嚟睇。 同埋佢又唔系三角关系啊，佢系玩唔知几多角关系啊。即系佢直情系 A 啊中意 B，B 啊中意 C，C 啊中意 D， 跟住去到兜翻个转头，二七又中意翻 A 咁啊，玩到咁啊。 哦，咁依家好少咁玩啊，通常。你都是一个主角，咁之后就全部女都中意佢，咁顶多有啲奇怪人咁啊，中意下佢啲 friend 咁啫。 佢其实真系中意佢，系得阿林中意佢嘅啫。 系。 咁不过佢就成日搞阿林身边嗰啲 friend 咯。 哦，咁样。 即系唔理嗰系雪女啊定边个，咁佢照沟，咁然后俾人打到猪头咁算点？但系佢又唔理佢，又照沟咁，死缠烂打。 嗯。 咪呢下嘢抵死啊！跟住阿林个表弟啊， 系 即系好得意咁噶嘛。 哦，你话嗰个靓仔 咁 样 B B 咁 样， 跟住嗰啲女咪见到佢又哎呀揽住，哎呀好得意咁，但系其实佢好咸湿噶咯， 系 咪喺度索油咯？ 唔系咁同， 即 系 其 实 佢 个 脑 系 好大人 啊嘛，佢系大人嚟噶嘛，系嘛？ 啊，即系佢个样系 B B 咯。咁我唔知佢系咪大人，但系总之佢个思考佢个脑系大人咯。 系， 跟住系咁索嗰班女友，跟住阿朱星都成日打佢嘅。 系， 因为佢又俾佢索到嗰啲女友啊嘛，佢又索唔到啊，所以好笑噶。系啊，跟住嗰个面太郎咧，即系成日中意白色中山装，嗰个好中意阿林噶嘛。咁但系其他女又全部系中意佢嘅。 哦，咁样。 系啊。因为佢靓仔有钱，佢有钱嘅意思系富可敌国，有机械人嘅大佬， 系， 即系佢哋唔好以为系普通有钱，即系佢嗰啲系有军备有成，因为佢嗰套嘢系搞笑啊嘛，即系好夸嘅，咁所以你嗰啲咩扯罗罗咩，其实全部都系嚟自呢啲嘢啊，即系嗰啲玩到好癫啊，咁但系嗰时玩得癫，佢嗰啲又好睇嘅，系啊，系啊，唉咩胆未睇我睇下啦，正嘢嚟嘅。是一切的开端可以说、 嗯、 好了，那就没有了 是这么多了， 是的，好、啊、报住先，报不完的，是的、嗯、报不完，好，喂，那好了，那、喂，那我们会不会出住街先、啊、是的， 是的， 你听住先、啊、是的，那如果正式出街的朋友听到、嗯、就可能我们已经 是做咗嗰个活动噶啦，咁大家记得揾翻我哋嗰啲录音啦，或者录影嘅片段啦，可以睇翻到咧我哋个活动系倾嗰啲乜咧，咁咁啦， 好， 嗯，好啦，咁我哋之后都会都系试下会唔会都同其他团体啊，其他合作下，咁大家可以crossover 下做，系冇，睇下得唔得？ 嗯，好， 好啦，咁啊，好啦，系嘛，好，咁啊，喂，咁有咩戏啊？咁有冇揾揾得翻有啲咩大片啊？下个星期讲翻有冇啲大片有定冇？ 下个礼拜好似真系冇咩。 头先我哋数咗大堆，好似都好湿声嘅，到底有冇啲大啲嘅片？有冇？ 真系好似冇乜喎，系咪定系今个礼拜有优先上嗰啲奇怪嘢？ 唔知啊，有冇？有冇啲主打有边几套？快数埋去收工。 真系冇啊！ 咁係咁以數下啦，下禮拜講多次啦，係我臨尾通常都講一講啦，有邊幾套下星期？ 咁啊，下個禮拜就有呢、這個咩《維多利亞女王日不落奇緣》啊！ 哇，嗰個好戲嚟噶，不過就唔係科幻片。 係啊， 係啊，就講咗女王同佢嗰個侍從之間嘅關係，但係唔係話有路啊？咁大家唔好諗鹹嘢啊！即係。系啦，即系好深厚嘅一个嘅情意嘅，啲人话好正嘅，系。嗯，好，仲冇。 咁啊，仲有套咩《死神凶侠》啊？不过咧，我记得你话唔好睇啊嘛，呢套嘢。 我未睇，唔知未揾到嚟睇，应该话呢套都好似话系詹士温公司嘅，好似系，好似我冇搞错。咁、哦、佢有个中国嘅盒嘅，系咪嗰个？ 系啊系。 系咪嗰套？系啊。咁但系我唔系好知系咩嚟嘅，系 OK。咁啊，都系鬼戏啦。总之， okay, 我即系都会做嗰出系嘛。O、okay, K， 好，好，仲有冇？ 咁啊， 头先冇数过，反而呢啲系咯，呢啲头先冇提过。 啊，当然有北打讲嗰套《空天猎》啦。 好 ，O、okay, K， 即系大陆军事电影啦，算系系咯。 系啊。咁啊，仲有套咩《厮杀密室》啊？ 嗯， 我 唔 知系咩嚟啊。是不是到底、嗯、即是不是、抄这个恐惧斗室的东西我不知道、 啊。那么西片定中文片什么片 应该都是西片来的。 西片 ,ok,ok,、okay, okay, 因为这些名字现在分不到西片 ,ok, 好好那么大家留意不是好知道是什么好做梦。 还有我下个礼拜就是这么多先了。之后再之后， 咁嚟紧个月有冇啲咩好嘢要大家期待嘅？ 有一套《真枪复仇》啊！ 咪真系我咪上次讲过话系，其实好旧嘅戏咯。 吓， 就《Letter Department》咁西部片咯，系咯。嗯，呢套唔使期待应该系咯。 吓， 都系临出碟前出一出嘅嘢。系。 咁同埋呢个雷神啊， 雷神三。 个雷神会做啦，今日月 ，OK， 好。 佢话26号做嘅吓。 OK， 好。 咁啊，同一个礼拜仲有呢个漆黑时空啦，即系嗰套我哋话死咗七次嗰套。 会唔会呢套好睇过猎杀星期日咧？ 照计应该会啊。 真系惨，系好，仲冇。 咁啊，仲有呢个恐惧斗室啊。真系恐惧斗室，之狂魔再现。 即系呢个叫 reboot 定系即系再开系嘛？ 哇，叫得做狂魔再现咁，同埋佢都话系十年后嘅。 哦 ，OK，OK， 系 啦，系有冇揾阿高海凌客串定系主演咧？ 咁可能宣传有嘅。 有冇啊？ 系喺迪士尼嗰度。 哦，即系嗰个就系呢套戏嗰个宣传嚟嘅。 啊，都算系啦吓。 都算系 ，OK，OK， 哦，咁啊，直情关佢事啦，好嘢 啊！咁啊，都继续系嗰个礼拜啊，就有呢个《欲望屈金香》啊。 嗱，呢套啊犀利啦，不过就真系唔知大家睇唔睇，即系都好文艺，即系讲下即系机械机咧，即系机械女，其实系。我唔記得佢咩嚟，好似話佢係咪啲修道院長大定咩？總之後屘就嫁咗啲有錢佬，咁跟住講下綠魔仔就佢唔知係畫家定咩嚟㗎？好似走去同佢畫畫定唔記得咩嚟？咁跟住就同佢搞咗，係咪搞咗嘢定咩咧？總之好奇怪，因為其實佢就嫁咗個有錢人㗎嘛。咁總之講啲好古怪嘅一啲關係，咁但係又好似殺機重重咁嘅。呢套戲都幾多唔同嘅人嘅客串，咁我都有興趣出嚟。不过就即系应该算系比较系人嗰啲戏咯，系咯，咁啊演员唔少噶，系咯，好唔好睇唔敢讲，系，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 系， 咁不过我成日觉得系啊，佢即系阿基艾基咧做呢啲戏就好过做《盗墓者罗拉》噶， 系， 系啊，我其实唔系咁中意睇佢做啲 action 片，我中意睇佢做文艺片多啲，系就系咁啦。咪即系文艺得嚟，即系佢呢啲咁咯，即系佢又唔系净系跟我噏嘢嘅，佢都好多即系有危险啊，会杀人或者咩咁嗰啲啊，即 系 探到啲人性嗰啲啊，即系唔系得个 talk 字嗰啲，系佢都唔系 talk 嘅，有冇打啊？咁又唔系打喎，咁杀人啫嘛。 我就系话唔佢唔系做打， 即系一刀刉死个人咁嗰啲咯，最多系即系唔系话打晒关头，唔系嗰啲咯。唔会啦，你睇呢套都唔似系嗰啲戏啊。即系文艺片啦，总之系啦，讲嗰啲即系奇怪嘅暧昧嘅人嘅关系咁啦，系咯。咁啊，好，第一有冇兴趣？大家好，仲有冇？ 系，仲有呢个 low game low life zero 啊，即系游戏人生 zero。 咩戏？ 呢个系动画嚟嘅，咁就系我之前都话觉得呢套应该几好睇嘅，咁佢讲。都是两兄妹咁样穿越咗去个异世界嗰度啊。 哦、okay. 然之后佢嗰个异世界就系啲即系佢全部嘢啊都系要玩 game 嘅。 哦。 系啊，即系佢所有决定啲咩胜负啊，或者系等等啊吓。 咁就玩 game 嘅意思系咩 game 咧？系电子游戏啊，定系嗰啲实质嗰啲咧？ 佢冇話咩 game 嘅，不過當然佢都唔會唔係喎，其實佢都有玩下電子遊戲，不過佢就算玩咩遊戲，佢都會實際表達出嚟嘅，即係唔會話真係、 哦、 即係好少會話就咁打機啦嚇。 明白。 係啊，咁嘅。 即係佢要個人親身玩嘅，即係意思。係 啊，大部分都係。 OK， 好，咁啊留意一下啦。OK， 好，仲有冇？ 咁係咁多先啦。 嗯，好啦，咁啊，係啦，咁都多戲，咁嚟緊，原來都唔係冇，係咯。不過即係大片就主要係雷神啦，唔係雷神，係咯，雷神啦。即係暫時下一套大片係雷神啦，係咯。咁啊，再勁啲嗰啲就再要後啲啦，即係年尾少少啦，係咪？ 冇錯。 啊，頭先我哋有冇講到嗰套 X-Men 嗰套話題？ 冇啊。 不如補翻講啊，係啦，頭先講漏咗，本來想講漏就係，係啦，咁 X-Men 嗰個新嗰個 New Mutants 有個叫做第一個叫做 teaser 定 trailer 啦，唔知算係，但係我都覺得都算 trailer 啦，都有內容嘅，唔係得個字噶嘛。 但係我直影，我唔知點解咧，佢呢套嘢佢會喺呢個WMOV 嗰度佢有寫話佢將會做嘅喎。 咁唔通呢套系其实系戏嚟嘅？ 咩啊？唔系戏嚟嘅咩？ 哦，即系真系戏嚟嘅。我以为都系啲剧添。 吓、啊？唔系戏，我唔知喎，系戏嚟噶系嘛 ？O K。 唔好理佢咪戏啦，但系个重点就系佢竟然咧系拍到好似鬼戏咁嘅。 系。 即我初初睇到咩戏嚟咁鬼戏咁嘅，咁佢个女系 X 名，我唔系啊，都 X 名，我都冇查翻真系系。 系， 我都吓死佢，点解系鬼用鬼戏嘅阿波翠拍嘅？ 系咯，拗晒。 咁佢里边嗰啲咩人嚟噶？咁原来咪又系嗰个 Sunspot 咯 ，Sunspot 系咪即系而家即系 Gift 嗰、那个 Gift 嗰、那个即系嗰个发光佬啊？定系嗰个发光佬个兄弟啊？即系总之都系发光佬嗰啲嘢啦。 嗯 即已經出過場的了咪就係 Day of Future Past 咪一開就咪出過咯。係。咁跟住咧，佢哋話個狼女，但係其實你以為係阿 H 廿三嘅，梗唔係啦。呢個成個人變咗只狗啊。 係。 係啊，另一個人嚟嘅。咁但係 anyway， 咁呢扎嘢咪 X Man 嚟咯？做咩啫？係。唔係啊 ，X Man 嚟噶。我點解變用鬼氣角度去拍？我拋曬頭。 如果睇個 trailer 就知道咧，點解我哋會咁講？ 係咯。即系咪又系谂住咁样会转一转又 sell 到班人咧？ 唔知啊，系。 咁如果你睇超级英雄都唔中意咁，咪睇鬼戏咯，唔好整到超级英雄鬼戏啫啊！咪就算你要拍超级英雄鬼戏，你可以讲嗰啲死咗嗰啲翻翻嚟噶嘛？ 嗯、 死咗咁多系咪？ 系。 死咗咪变鬼咯，好正常啫，系咪？咁你唔使讲生嗰班拍到变鬼戏咁噶。咩意思先？ 唔知啊， 即系 H 教授地揸住个电筒噶嘛，喺下边影上嚟噶嘛，即系搞到龙婆啊嘛。做咩做咩事咧？我冇呢排即系啲电费贵啲，所以我哋冇开灯啫。 咁样， 原来系咁啫，系嘛？系咯，系嘛？系咯，咁啊电筒悭电啲啊嘛。呢个电筒我哋仲要新发明，系用搵手搞嘅，即系唔使用钱。电芯都悭翻，嚟帮我搞啊嘛，搞系咯，系有得电啊，搞到鬼气噶嘛，成个 H 哥 H 教授个学校鬼影重重噶嘛，系咪咁啊？其实冇鬼啊，拍到个 feel 似鬼气啫，即系好深啦，我都觉得咁样，咁即系点啊？即系科幻要用灵异嚟 sell， 咁你咪已经输咗呢一仗咯，咁何不唔拍呢个咩啊？系咯，龙哥啊！ 系嘛？ 咁啊，贞子同加椰子都系 X 名人嚟噶， 系 基本上啊，贞子系超能力者嚟噶嘛，佢未死之前都，咁而家佢死咗，超能力鬼咁系咪 X 名咧？都系 X 名啦，你咪应该画埋佢落去个 X 名卡通啊，嗲嗲嗲嗲嗲嗲咁啊，撞埋一嚿咧，见到系贞子啊，加椰子啊，系都得噶。咁如果你咁，你加埋呢啲角色落去，我又唔反对你拍到鬼戏咁嘅，系咯，咁真系要揾阿龙哥出嚟，系啦。Old Mutants 啊嘛，新年华呢度应该叫做。 系。 Old Mutants 咁啊，有龙哥，仲有边个啊？ 元 君一开噶嘛。 仲有咩？边鬼个啊？我哋嗰阵时倾。 基本上个个都 Old Mutants 噶啦，嗰度系嘛？有冇冇个后生嘅啫？出嚟做咗师傅嗰啲。啊！有冇使唔使有麦玲玲啊？ 吓！ 咁啊，有嗰啲啊。啊、拍翻套啦，香港大把系咯。咁麦玲玲都有做演员噶嘛，点解唔得啫？ 我有，我要发达。 咁咪讲我哋，我要发功啊！呢度叫做。咁啊，讲我一发功咁咪加埋特技先得噶。你就咁怎念咒边度过瘾嘅啫？你波嘢波罗咪咁都系爆晒咁先劲噶嘛，系嘛？乾坤一开咁，三七气流一转咁，哇！等到暴风女神咁后边系嘛，系咪？即刻 Geo Storm 咁后边个背影搞到咁先劲噶嘛，系咪？跟住李嘉诚走出嚟嘛，直情发个绝对领域顶住啊， 系， 系嘛？即系递起只手已经绝啊，佢唔使添嘛，可以珠分插袋得噶啦， 系， 跟住就绝对领域顶住啊，好唔好睇啊？呢套好睇喎，仲 All Milton， 系啊， 系咯，李嘉诚都出埋啦啊，系咯，李氏力强噶嘛， 吓。 系咯，系咪 Old Mutants 呢度？吓、啊，我提议你拍翻套呢啲啊，咁啊灵异电影咁嘅拍法，咁咪掂咯。吓、啊，卖翻去美国都有人睇啊，我惊。 系。 好啦，咁啊介绍完啦，好嘅，咁啊大家期待下呢套鬼戏啊，《New Mutant》系我定义埋系鬼戏 ，OK。 即鬼唔鬼系个 feel 啦，都话系咯。即金田一搞咁多嘢，虽然最尾系冇鬼，但系个 feel 系有鬼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咯，多数都之前有啲唔知乜乜杀人啊，乜乜传说啊，乜乜咁咁噶嘛。咁我唔理佢啦，系咯。即大部分时间都好似有鬼嗰度咪鬼嚟咯。嗯，就咁啦。 好， 好，咁呢度即系好好注目，我都觉得系。咁其实 Star War 啊、高达都系有鬼嘅喎。 系。 都几猛嘅添嘅。 系。 系咯，你睇下加美游最尾咪坐到成个机舱都系鬼，几多女鬼啊？ 嗯。 系咯，即系大致上喂，高达下次直情可以用鬼戏咁嘅 feel 拍噶嘛？系嘛？基本上嗰啲新类型人全部都变晒鬼系嘛？都唔系啫。用鬼戏咁诶索命咁啊嘛，嗰班友其实系嘛，系嘛咁样拍啊嘛，你上次嗰个 Unicorn 最尾全正面全裸都系俾佢哋索命整死嘅啫，唔系咩？唔系啊，娜娜、玛莎、阿宝嚟整死佢嘅咩？ 系 系咯，咁你应该拍到鬼戏咁会唔会好睇啲啊？ 都 OK 嘅。 即原来 Unicorn 的真正能力就是打通阴阳界嘛，系咯，即系点解咁诡异变咗绿色嘅？即系啲鬼火嚟啊嘛，大佬，你咁解释会唔会 make sense 啊？ 咁 样，成身佢打开系啲符嚟嘅， 系， 有好多咒文咁啊，嗰啲咒文啊，符文嗰啲咒文啊，唔系块面嗰啲咒文啊， 系， 啊咁样好睇啲系嘛，同埋咁样合理啲系嘛，我觉得系嘛。即点解啲人直情唔喐得咧？唔系啊，法术嚟嘅，定系系嘛？定心咒咁啊，波耶波罗咪咁，系咪好睇啲啊？系咯，唔争在下次咁啦，系咯，系咯，乜鬼要 moon 咩跟抌啫？系嘛？梗系玩埋啲法术啦，最好系嘛？有嫦娥啊咁嗰啲啦，吴刚师傅啊咁啊，玉兔啊嗰啲啊嘛，好记住咯。 Okay. 是即以后啲科幻嘅全部向这个灵异嗰边进发，咁应该会多咗一大班人睇嘅，即系搵星战都得噶，星战都好猛鬼喎，大家记唔记得？ 系， 系嘛？哇，大佬，你睇下呢个武士复仇啊，即系最后啊，哇，碌几大棚人啊？ 系， 唔系越企越多噶喎，初都冇咁多啊，后屘 C G 又加多几个， 咁样， 咁咪之前全部死晒啲人，其实企晒喺嗰度嘅咧。要再加多啲啊嘛，好多发光体喺度，不过净系 look 见到，其他人见唔到，应该系咁啦。黑底都企埋喺度先啱噶嘛。 咁 不过可能有啲人话冇死嘅，系咯，唔知啦。系咯，唔系嗰度边个死咗数就知啦，系咪先？数都唔见佢嘅，即系未死啦，继续同我追杀佢。系咯，死咗应该冻埋喺度啊嘛。系咯，系咯，咁你一。全部睇向靈異電影的方向拍，咁咪好睇啲啊？係，係咯，即係下一集啊，下一集 Star War 啊，唔好拍呢個 feel 成鬼戲。 嗯， 係咯，公主又死咗啦，係，係嘛？阿 Harrison Ford 個角色又死咗啦，最少好多人死咗嘅啦，嚇做鬼戲咪一流，係啊，就咁啦，係咯。唔怪得 Last Jedi 啊，因為佢都轉型做道士啊。 嗯， 佢唔系唔做，系 Jedi 啲勾啦。我哋即系换翻件道士袍，系嘛？ 系， 唔系阿 Raiden 变咗捉鬼啊！最尾啊， 嗯， 咁啦，嗯，好啦， 好， 咁向呢个方向走啊！记得啊，以后啲科幻片，好啦，咁啊好，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听我哋嗰啲录音啊，即系呢个聚会录音啊 ，OK 啊，喂，同埋如果听得切嘅朋友啊，即系快听到朋友，快啲嚟集合啊 ，OK 去聚会啊 ，OK， 咁我哋系呢个15号系咪晏昼3点钟啊，喺呢个信和门口个汽水机等咗先，系咁， 好， 咁大家记得去我哋嘅群组啊，就系、是、呢个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339261276632嘅，系啦。就是这样，快点来报名。 好。 好了，那同埋大家记得去这个 Record 先啊，同埋这个花生台啊，听我们啦。我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